声冇问题系嘛？唔知道，等你复。我就试过晒，有 synchronize 啦，即系嘴型又夹啦，同埋level 应该 OK 嘅，大翻少少可以。好唔 OK 啊？咁咪又远咗少少，不过而家会好啲，系咪？唔紧要啦，唔够声你出声啊！咁样咧，如果咪近啲咧，我讲得细声啲，但系咁远咧就嘥少力啦。或者因为大家听啲吱吱声啊，早排因为又话有啲 noise 啦，咁所以就下啦，唔紧要啦。因为个 mixer 又可能太旧啦，猫又呕个嘢落去又剩，即系唔坏都算好彩噶啦。咁咧而家就得18个人啫，我谂啦，真系唔紧要啦。呢个整体都系。唔讲下啲 juicy 嘢啊，个标题唔吓死人咧，都唔会多人嚟噶啦。OK， 唔知点解每次 YouTube 都弹啲嘢出嚟叫我入去 learn more 嘅，每次都系。 Hugeland Hugelanty。乐陶耀报道 ，Hugeland Hugh Challenged Show。 喂，阿乐乐陶耀，乐陶耀去完旅行翻嚟，定系仲系喺 Toronto 咧？真系羡慕死。系咪人人都有有弹到出嚟提示咧？我想知道。 The stranger in Canada hi hello Charles Simpson hello Wait, Typhoon Sam 219 Simpson. Hello Wait, hello Typhoon 219 Showtime Hong Kong 大家好 The stranger in Canada before the show Can anyone kindly assist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in Chinese 首席營運官羅運營官 Thanks a lot Ray Weep hello Ultraman 96 hello all Wait, helloUltraman 96 Typhoon 219星话唔同步，乐陶耀翻咗嚟啦。 唔同步咩快啲啊？同埋有冇边个觉得系好唔同步啊？喂 ，Hello Ray， 好似而家开始成日见到你啊，都唔系见多咗应该话。仲有Stranger in Canada 话 ，Before the show， can anyone kindly advise if COO 啊？我觉得咧，自从2000年开始咧，嗰啲咩 CEO 啊咁嗰啲嗰阵时科网页咧，我比较接触得多啲呢啲咁嘅字啦。嗰阵时我唔知点解要即明明系一啲民营嘅嘢咧，嗰、那个 officer 咧都系译做官嘅，我就觉得真系戇鳩啊！译得真系 officer 就系官啊，原来咁即系古代嗰啲大官嗰啲叫咩，都系叫 officer。咁但系你啲民营嘅嘢唔应该译做官噶嘛，大佬。咁所以咧，呢啲咩首席咩成咧，咩 chief 就首席啦，营运啊咩 operating 啊，即系 COO 啊，咁你照译都啱嘅，冇人话你错嘅。咁啊，所以 COO 咪 COO，CO 咪 CO 咯，官乜捻啫？即系我觉得嘥时间嘅真系。即系如果 CEO 咁简单呢几个字，识就识噶啦，唔识你再讲俾佢听咩叫做 operating officer， 咩叫做chief executive officer 都唔佢唔会知噶啦，咁做咩要即系九啊几个字啦？即系嗱，我唔系针对你，即系我觉得改呢啲名嗰啲人就多鸠鱼啊，真系。即系我觉得反而加拿大嗰中文电台咧，佢好多时都好多英文嘅 term 系英文先有嘅，就何必要鉴生译翻咗啲中文咧？我觉得真系嘥时间。头先嗰位话唔同步咧，快定慢啊？人声快，画面慢，唔该你都讲声啊！真系我都冇办法，我都唔能够即刻睇到我自己，因为唔知系咪部电脑唔够快咧，每次个快慢都唔同啊，讲咗50次都唔止啊，其实喺度，即系我唔能够控制，我唔可以教 set 死一次，次次都一样嘅。咁所以啊，体谅下啦。又或者如果真系教极大家都唔啱咧，我又唯有搵个麦遮住个口，咁啊，大家可能会睇得舒服啲嘅，系咪？ Linham Chan, hello everybody. Jack Musick, 喂 ，hello。 MB 邓模式呢一排 notification 好事，令我没有错过节目。 哦、oh, ，OK。 梁 hello 探长。 喂，我有啲嘢同邓模式可能要商量一下。声慢咩声慢先得噶？即系声慢嘅画面系咪？声慢嘅画面咧，就即系我搞得大得滞，冇错。咁我而家再即系搞，系咪净系一个半个系咁咧？我想知系咪人人都觉得我把声慢过个画面咧？咁我就试下搞翻。近少少，嗱我就校多咗50度，睇下大家觉得点啦。哇，嘴唇好干，真系要查下嘢先得。嗯，系啊，咁啊，等下睇下有冇人嚟添啦，仲而家点咧？三二一，系咪好啲咧？而家我想知阿 Nana 要我同佢倾偈啊 ，Nana 有冇入到镜啊？冇啊，入个镜先，又入到镜，入唔到，啱个 Facebook 遮住咗佢。记唔记得啦？啱啱喺个落头，俾睇就话镜先，见下街坊先。Nana， 哈哈哈哈哈。OK， 咁啊，仲有边个入咗嚟？而家有冇好啲啊？冇人复我啊？哦，而家正常，系喎、哦，嗰位啊 ，PD 梁好似近来都见到你，咁诶 ，Linham Chan，hello， 好似好生面啊嘛，咁啊，仲有啊 ，Susan 好少咁早喺度、哦、，OK。 The stranger in Canada sorry to tell one of my dear friends will go to work in HK. 哦，嚟香港做 COO， 真系祝佢好运啊！真系，香港而家都真系太陌生啦，同以前嘅香港比真系差太远啦。有件怪事咧，即系问下大家有冇试过咧？我唔知点解，我个而家 Facebook 同埋呢个IG 咧系打龙通嘅，大家都知噶啦。咁但系唔知无端端咧，佢喺我 post 咗一啲行山相喺个 page 嘅时候咧，无端端咧我就会喺个 IG 度见到个炸相。我专登分开 post 噶嘛，因为 IG 还 IG， Facebook 还 Facebook。但系咧，佢话无端端咧，我唔知俾咗10蚊佢 sponsor， 唔系10蚊唔系 sponsor， 10蚊嘅 promotion 啊，即系有冇人自恋到咧，即系嘥钱去 promote 自己行山嗰啲相嘅？咁我肯定自己冇做过啦。咁我查翻银行，佢又冇 charge 咗钱，咁我10蚊点样嚟嘅咧？我真系唔知。咁变咗咧，无端端咧一个平时我 post 啲嘢咧，即系呕心沥血咁样咧，讲出一啲人生嘅真谛咧。都系得40个人 like 嘅顶笼都系，即系如果 post 张相唔知点解毫无含义咧，可能你喺我个样度见到啲含义啦，咁可能有70个人 like 嘅，即系数字唔系话令到我影响我的情绪，但系数字系反映咗一样嘢，即系就系大家有啲咩兴趣会揿个 like 咧，我都好中意研究嘅。咁你譬如我讲紧文革洗礼后嘅大陆人都系受害者咁样，都有50几个人有反应嘅啫。但系无端端行山相咧，就飙到250个、哦，咁原来咧系无端端唔知点解 俾咗$10佢做 promotion 啊，喺 Facebook。咁系咪人哋可以嘥啲钱喺我度 promote 我某嗰啲相嘅咧？我唔知道，即系佢点唱咁咧？我呢个完全唔肯定啦。咁啊，呢个唔知道大家有冇经验，有冇试过啲咁嘅奇遇咧？咁我正话咧就话有啲嘢想同阿邓武识夹下偈嘅。咁啊，顺便喺度直接问佢啦，睇下有冇兴趣或者俾啲意见啦。咁咧，因为咧有时我做 live 之前咧出个题咧，我都系求其可能之前睇一阵新闻啊，或者呢个礼拜留意咗啲乜嘢啊，甚至乎我冇写低咧，我就开场嘅时候，我完全冇 idea 讲啲乜嘅，咁纯粹都系靠大家互动之后咧，就有咗个话题嘅咁样嘅。咁但系我发觉咧，我每次之后。睇翻阿邓武式同我摆喺 archive.org 嗰条题咧，系更加 solid 啲嘅，即系话更加系贴切我讲过嗰日嗰个话题嘅。咁于是乎咧，我就真系想同佢商量一下咧，即系如果你仲喺度听，你啊复复我，就系话咧，假若我即系你出咗嗰、那个即系 archive 咗之后咧，你嗰个题可唔可以俾啲字我咧？要嚟改翻我当晚嗰个 live 嗰个题咯，我谂会好啲嘅，因为我作为听众咧，或者作为网友睇人哋啲节目咧，即系话就我自己唔中意加题，因为我真系实在冇咩准备。咁但系咧，对于睇嗰样嘢咧，就好似我自己都有个记忆咁咯，即系话我睇翻一个月前我讲过啲乜咧咁样，咁完全系睇翻我出嗰个题咧。就是冇代表性嘅，咁最惨就係呢，我录完节目呢，即係 live 完呢，我就唔会自己听返㗎嘛，即係好自恋嗰啲人可能会嘅，咁我未够自恋嘅，咁於是乎呢，即係作为第三者啦变咗，咁呢我觉得邓武式起个题呢非常好囉，比起我起嗰啲题呀，真係梗係好好啦，因为我嗰啲呢就讲之前起嘅，咁但係邓武式就听完之后先起嘅，咁所以因利成变呢，我就好希望呢，即係假若邓武式如果 archive 咗呢，就通知我一声呢，咁我直接改返嗰个题呢，就做我个 YouTube channel 嗰个题囉，咁我统一少少，同埋即係正如我头先讲啦，即係我有时 look back 返转头呢，即係边缘回望嘅时候呢，我就知几多我自己讲过啲乜囉。咁请你回复我啦，邓武式。咦，康康食完麦当劳未啊？你 恒恒正常。The stranger in Canada. Sorry to tell, one of my dear friends will go to work in HK. The stranger in Canada. I told him so too. Onizuka looks up, say, 大家好 ，John Cup Nup Cup Round， 大家好 ，Timono， Hello 探长。 喂 ，Hello Timono， 你好。喂，咁今日呢其实我就几得闲嘅，得闲到呢睇早场啦，睇完早场呢就去拎架相机，即係个 Black Magic 呢，我就即係好抱歉地呢即係好衰运地呢，我自从买咗个 Black Magic 嘅 4K cam 之后呢，就未接过一单做 video 嘅 job， 一路都係咁影相影相影相影相。咁啊，真係天意弄人啦！咁啊，变咗即係从来未试过正正经经用嗰部机要嚟作业，赚返转头咁样呢。咁所以呢，今日呢就拎返嗰部机出去拍嘢。咁啊，晏昼拍咗啲嘢啦。咁啊，一阵间会同大家分享少少。其实主要呢就唔係分享嗰部机嘅，即係嗰部机呢对一般素人嚟讲呢，就係咪日机一部，即係你几好用，你啲 features 有几劲，即係对大家嚟讲係分别唔太大嘅，即係望落嘅画面。咁所以呢 ,live 度呢就冇咩点样值得分享嘅。咁但係最值得分享呢，就係唔知点解，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呢，我喺个 Facebook 度呢有个 thumbnail 呢，即係我个样个 thumbnail， 换咗幅相。咁呢近来呢我就买一支二手镜头呢，就非常之开心嘅，即係是好惊喜嘅，即係我影相30年以嚟呢都未曾试过用一支镜间快门嘅镜头，即係如果识嘅话呢就更加知道讲乜啦，唔识嘅话呢应该可能会嘥少篇幅同大家倾下。好似上两次 live 呢我都试过拎出嚟俾大家睇下，咁呢上两次呢就斋讲啦，咁但係今次呢就拍咗啲嘢， 咁啊，开心分享咯，可以叫做。咁咧，头先我见到死啦！我唔定啊 ，Norman 咧就 hi 咗，咁我唔知啊 J J Land 喺唔喺度咧？咁啊 ，J J Land 咧就我知道一定知道讲乜嘅，因为 J J Land 咧都系摄影师嚟嘅咁样。咁讲到摄影师呢样嘢，真系太好笑啦！今日实在。今日啲有啲奇遇咧，即系我当笑话咁讲俾阿监制听啊，可以话系，真系几好笑。 恒恒冇食老麦，年年新年都招财福宝。 咩嚟啊？ 子良平时听重温，但系近排探长节目要等够人数比以前耐，索性我来顶个数。 哦，喂，咁客气啊！咁啊，真系我发觉。我最近咧发现一个另外一个网台咧系同我叮多码头咁少人嘅，咁咧点知咧即系啱啱先发现个网台，即系个条数好少，但系好勤力做节目噶嗰个人，咁咧就但系我发觉我可能会过咗佢个嗰、那个少噶啦，即系我超越咗佢噶啦，咁就我见到佢咧不停咁做咗成年两年都有啊。咁但系啲节目咧都系徘徊喺三位数字至到四位头嘅，咁其实我咧就啱啱过四位数嘅啫，即系八十步笑八步咁样嘅，咁我唔系笑佢啊，即系我觉得佢啲节目其实啲内容都几丰富啊，同埋老实讲，佢又真系应该勤力过嘅，饭数又多，节目又多，嗰、那个咧就系奇妙网咯，即系以前阿 James 喺嗰度嗰个网咧，我发觉佢营运咗两年咧，佢都系三位数咧，就呢啲唔知点解嘅。因为如果讲佢内容，我又话我觉得就真系又唔话特别差，又唔系特别好，即系都中庸。但系系咪因为中庸咧就比较少人听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呢个网咧？咁啊都几好笑噶。因为头先我啱先发现咧，见到有个人就系早排咧搭小巴打尖，仲要串嘴嗰个整容婆咧，原来长期都揾佢做鬼节目，唔知咩节目啊？行行出状元啊，定行行有缘啊，定即系类似呢啲咁嘅节目啦。咁啊做好多下㗎喎，咁但係都得三位数，有啲两位数添，即係新 upload 嗰啲。咁所以唉，真係即係如果你攞啲最差嗰啲嚟比较又好失败㗎啦。咁但係问题我就唔係同佢比较，即係只不过我觉得啊，点解佢啲节目都几大路啊，即係我呢啲又话偏方啫，即係都唔知你人哋唔知你想讲乜。但係佢啲开宗明义讲到明，又集集有嘉宾。咁但系唔知点解都咁少人听，希望大家又去支持下佢哋啊！因为咁勤力都要俾下面嘅，我觉得。 Jack Music MB 邓模式，其实我都系用翻探长原装标题，我只是记下节目内容，以 tag 形式截录在 Cast Squad， 我可以在节目完后立即下午俾你，你再 copy 去用。 哦，立即下午俾我 ，OK，thank、okay, you。喂，咁因为咧，我有即系好唔该啊，邓武式咧有一个我谂系海外嘅嘅网友咧，我谂我即系我，因为我喺街度复唔到佢咧，同埋我睇翻转头好似几好似好 mean 咁样嘅个人，因为其实上事实上我讲啲真说话可能 mean 咗啦，同埋。我又唔係一个好注重surface 嘅人嚟嘅，即係因为我觉得自由网络世界，自由听自由唔听，咁你如果你真係好想听嘅话呢，我相信啊，即係我嘅认知啊，就会付出更加多时间去满足到自己想听嗰个节目嘅，就因为佢问我呢点解网台播唔到，咁但係我又冇听我自己嘅节目咁样，咁所以我答唔到佢啦，咁我觉得会唔会问错地方呢，即係我直头讲我话网台 app 唔係我整㗎喎，唔知咩原因喎，事实上我真係唔知嘅，咁我直咁样答咗佢，咁呢跟住佢就好有委屈咁啦，佢话我咁样讲都唔会好离谱啩，咁样即係类似咁样答我啦，即係先至令到我猛然觉得咦，可能令到佢唔係好开心喎，咁样，咁但係纵使我即系我帮唔到佢手，令到佢唔开心，我都真系冇办法。因为网台 app 咧，譬如话你讲紧香港网台嗰位 Michael， 佢又周身唔得闲，佢又义务做一个网台 app 俾人用。咁我咧更加嗰啲 programming 啊，甚至乎我连上 上去archive.org 嗰啲手續我都成日都唔記得咗嘅，都唔知點整嘅。咁啊，真係全靠有啲熱心嘅人啊，鄧武式啊，同埋 Michael Hong 啊，即係個整網台嗰啲朋友咧，同埋Car Square， 我直頭唔識佢哋嘅。咁我變咗你問我，其實係問錯個地方嘅。咁我就好直白咁樣講，我話個 point 咧就係你問呢樣嘢問錯人，問錯地方咁樣。咁跟住好多得啊，鄧武式又幫手。解答啦咁样，咁啊系咁啦，即系我就真系觉得随缘嘅，即系假如你觉得啊好难先听到嘅，你又嘥唔到时间嘅，咁我就建议你真系去选择一啲即系擘大口就有得食嗰啲方法，即系睇电视啦，打开收音机啦，同埋有 upload 上去网台 app 嘅先听咯，即系如果你冇时间嘅话，咁我觉得即系无谓嘥时间去搞啲自己唔识搞嘅嘢。咁你咁样问我，只会系咁样答嘅，即系你就再俾个机会我答咧，我都系咁样答你嘅。咁原因就系我真系唔识啊嘛，即系我何苦乱咁噏啫，系咪先？ 沙林王系我 J J Lens， 我响度。 喂 ，hello。 我上两星期都买咗支大光圈，仲屈咗人送俾我，其实有支合适自己的镜，好开心噶。 哦，梗系啦，你咪系屈啊！阿 Lawman 应该系啊，唔知咧。你又好啦，有人送啲镜俾你。咁咧，喂，我都有人送啲镜俾我玩嘅，即系借啲镜我玩嘅，就系上面一位 Solon。喂 ，Solon， 我今日第一次试你嗰支 Tamron 嗰支 Y 镜17mm 嗰支咧，即系嗱，印象中咧，我以前咧都系受嗰啲 Nikon 镜同埋 Canon 镜嗰啲师兄荼毒嘅，即系我自细嘅时候。开口埋口就话嗰啲系副厂镜咁样讲到一毛不值咁样咧，咁但系即系所以咧，我都可能有呢个衰嘅观念咧，我到最尾即系试晒其他啲，我先试嗰啲 Tamron， 哇，真系点讲咧？即系我话你话好靓，成像好高，我就真系未认真放大嚟试，咁但系佢嗰个入 flare 嗰个位咧。嗰條 flare 靚到呢，即係唔知大家有玩 Photoshop， 你有冇玩過嗰啲lens flare 嗰個 filter 呢，即係有個 rendering， 即係Photoshop 最頂filter， 即係 plug-in 嗰度呢有一個系列叫 rendering， 個 rendering default 最尾個呢就係 lens flare 呢，你嗰支Tamron 嘅 17mm 呢嗰個 lens flare 呢直頭係同個 Photoshop 嗰個一樣，即係話充分有代表性嘅嗰個 style 咯，即係驚死人哋唔知道有 flare 入咗嚟咁啊！即係有彩色啦。咁咧呢支鏡係令我好驚喜啦。可惜就個光圈就細咗少少，但係咧日頭影一啲或者你有戴腳架去影一啲曝光相或者影一啲wide shot 咧，非常之靚咯。咁成像都唔渣個目測嗰個 mon。咁咧就我主要咧就唔係試嗰支鏡，只不過咧順便拎出去試埋。原因咧我就係、Solon 出鏡我出咗唔係出咗雞我出咗好多豉油嘅，因為咧就買咗唔同掹嘅轉掹嘅 speed booster， 唔知有冇人知唔知咩叫 speed booster 咧？咁因為 speed booster 呢個名咧就係、有個叫 Metabone 嘅牌子咧，就將佢嘅產品就改咗叫 Speed Booster。個用途咧就係咧將唔同嘅掹就出得接環。但係咧，如果當你嘅相機嗰個 sensor 細過嗰支鏡嘅 sensor， 即係可以用嘅 sensor 咧，你就可以咧用一個放大鏡嘅原理咧，就將啲畫面咧縮細咗入你 fit 你個 sensor 嘅 size， 就令到佢光啲啦，同埋令到佢歪啲嘅。咁啊，唔明都唔緊要嘅。咁總之咧，我就買曬所有我已經有嘅鏡，有啱我嘅機用 M43 嘅機用嘅 speed booster。咁咧就順便試幾樣嘢啦。咁啊，真係超有驚喜啦！佢除咗嗰個wide 之外咧，支鏡仲可以光一級光圈嘅，哇，非常好用嘅。咁我今日試咗呢幾樣嘢啦。咁另外咧，即係我最主要咧就係試。我支1939年出廠嘅鏡啦，上次介紹嗰支啦，咁啊試下將一啲咁舊嘅科技懟落一啲最新嘅科技啦，譬如一個 4K 嘅 CineCam 嗰度用咧，試下個效果會點喎？咁咧點解我會特別試嗰支鏡咧？因為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咩叫做波波景深啊，即係波波散景。 就即又或者譬如你睇美劇就最鍾意嘅，因為美劇唔知點解呢向難度挑戰啦，往往兩個人傾偈嘅鏡頭呢都要懟到個鏡頭好近嘅，即係話睇曬面部表情，即係 cut shot cut 得好密嘅，又唔似無線嗰啲劇呢成日都三條友企喺度呢，你同我講，我同你講咧，有一個 shot 過又唔使轉 shot， 唔使分鏡咧，頂籠前後分鏡全部 medium shot 嚟嘅。即係無線啲劇咧，我留意到佢拍嘅時候咧，佢係超過一半嘅 shot 咧都係 medium shot 嘅，兩個人或者三個人嘅。咁變咗咧，啲人又難走出街啦，對 focus 就易對中啲啦，同埋打曬世界光又咩都唔使搞過咧，就所以咧佢就寫難取易。於是乎呢啲劇咁爛，除咗劇情之外呢 production 都係爛嘅。咁所以呢就好悶啦睇得。咁但係美劇呢就成日呢就寫易取難嘅。咁呢原因就係佢哋成日呢嗰啲對白傾偈呀，美劇美國電影都係㗎啦，除咗而家啲特技片呀。咁呢因為要表達到個主角講對白啦，同埋佢哋嗰個戲做得唔好，感染力強啲啦。咁所以呢成日都係 close shot 嘅佢哋啲劇，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咁但係佢呢有時譬如有時嗰個影視界嘅工廠喺加州啦，咁佢成日都喺加州啲高地呢就影返落去成個 town 嗰度，成個 downtown 好多燈呀，咁樣影夜景嘅時候呢，你見到好多個個波咁樣，就嗰啲就係叫波嘅散景啦，所謂即係嗰啲 bokeh 叫做，咁呢個法文嚟嘅 bokeh 咁樣。咁呢原來呢即係我近來玩咗懷舊鏡之後呢，原來bokeh 呢都玩到嘔血嘅，包你可以。咁呢就波散景呢就偏即係比較普遍啲嘅。咁呢波得嚟呢螺旋形啊放射形啊，即係乜都會有人玩，即係咩鏡都唔同嘅。咁但係呢當一啲未有 laser 技術嘅時候做嘅鏡廠呢，好多時呢都有啲好有個性嘅bokeh 嘅。原因就係呢佢哋打磨呢都係用人手呢，咁個弧度如果唔 perfect 嘅時候呢就會有好多穿崩甩漏呢，就會造成一啲散景好各有各嘅 character， 即係岩蠶啲。咁有 bokeh 唔係話特別好處嘅，尤其是當時啦，即係你知鏡嘅 bokeh 做得好靚先至係難嘅，咁做得唔靚呢就係有而家所謂波嘅散景啦。咁但係到今時今日呢，兩者比較呢，新鏡同埋舊鏡呢，咁相對即係有得比較你先知道舊鏡嘅好處喺邊㗎嘛。咁呢就成個構圖或者成個畫面呢係美術感會強好多嘅。咁所以呢就舊鏡呢至到而家都仲有價值，就係呢個原因囉，我覺得係。咁呢於是乎呢就我知舊鏡呢不單止有圓形嘅散景，仲有飛鏢散景，唔知道大家聽過咩叫飛鏢散景未呢？咁呢我都係近來先聽過，但係呢啲相我睇過，但係諗極都諗唔到啊，點解有啲鏡個飛鏢喺度㗎呢？咁樣咁我終於呢即係我最近買呢支舊鏡，終於解開呢個飛鏢散景嘅謎啦。咁呢我仲大玩咗飛鏢散景試俾大家睇添，咁陣間可以播少少嘢俾大家睇啦。咁如果話冇興趣嘅話呢就唔緊要，咁我最留返最尾先講，通常啲比較專啲比較小眾啲呢我都會留返最尾先講嘅，咁不如大家投下票啊，或者時間啦，屌你好撚 care 你講乜咩，咁都係一個意見嚟嘅。 恆宏佢個台啲嘉賓好勁，有何國榮、陳積、白君郎、Hi 探長、The Stranger in Canada、At least I can learn from you、沙林王，嗰支17毫米我買翻嚟唔啱 mount， 我去改要成1000蚊，我冇改，我冇用過。Hello 探長，睇咗復仇到未 ？Ultraman 數96 ，Bokeh，Bokeh。 唔知啊，我聽到唔同嘅人都係讀啲唔同嘅 bokeh， 有啲 bokeh 啦，有啲 bokeh 啦，有啲 bokeh 啦，呢個 series 讀。咁因為法文，有冇人識法文㗎呢度？呢、這個字究竟點讀呢？喂 ，hello 啊，大金，唔好嘈到老細啊！屌你老人家，好容易要咩㗎？瞓唔到啊，瞓唔翻啊，為你試問啊！復仇島梗係冇睇啦，邊度得閒啦？劇嚟㗎嘛，唔係定係電影嚟㗎？ 春雷五鹏有摄像复仇岛探长打得劲 哦，系嘛？喂，如果讲打得劲咧，我旧年定前年介绍嗰套印尼片咧， 哇！我真系未睇过咁好打嘅武术场面嘅，即系嘅打斗场面嘅。讲真的，真系最好睇啊！睇到你硬直晒只脚啊，即系喐紧嘅。因为你睇啲无论香港片啦、美国片就仲好少啦。即系我听阿、James Chan 嘅教老咧，佢话：，你试下睇下啲港产片啦，一声生咗条声咧，就变咗小片噶啦，咁样。咁我试下啦，真系几好笑嘅，尤其是啲八十年代嗰啲武打片啊 ，A 计划啊嗰啲咧，即系一冇声就变咗笑片，全凭啲声噼里啪啦啊，伏伏声啊，成只手多声嘅，好啦，戆鸠。咁咧就，但系你讲紧呢啲咁嘅配音戆鸠咩？咁我觉得早排咧好近嘅啫，就系、是、港台一个外判节目咧，讲一个叫《客家功夫》嘅节目，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咧？其实拍得都唔错嘅。即係佢作為一個 documentary 呢，就令到你比較了解咩叫做客家功夫同埋少林功夫有咩唔同啊，佢個流傳係由邊度流去邊度啊，因為客家眾所周知呢，就係、是、一個好多種族嘅一個族群嚟嘅，因為客家人裡面有鬼佬樣嘅，真係咁呢，因為周圍遷徙嘅關係呢，歷嚟數百年，咁於是乎咧，佢哋集國家於大成咧，咁啊幾值得拍一個 documentary 去講佢嘅。咁但係我唔明點解 documentary 咧，嗰啲人耍拳嘅時候都要配啲伏伏聲落去嘅，即係當咗功夫片咁配咯。咁我懷疑就可能淨係喺度耍咧，嗰啲人我即係得罪講句咧，即係嗰啲個馬都未扎到就係咁打咧，即係我見到好多師傅都係咁嘅。即系唔知点解咧，可能我有偏见啦。因为洪拳咧好注重个马嘅，即系个马咧同个力学同埋个根底嗰个关噶嘛。即系你首先个马扎得好，而你每一招嘅进逼都系个马你系好 convincing， 即系你觉得起码企得直，起码俾人打嘅时候你踩得住个地，唔会跌低咁样。但我见到嗰啲客家功夫咧，就个马就比较浮啲，同埋个速度比较高啲嘅。咁所以我覺得就流流地啦，老實講。但係流流地唔緊要，因為功夫其實又唔係要嚟打交嘅。咩叫功夫呢？請問咩叫武術呢？咁我覺得就中國功夫呢，就真係實踐到咩叫指鍋為武囉，我認為。因為中國功夫呢，又要發啲聲啦，又要好多花式啦，又穿個雲啦，又要蝴蝶掌呀咁樣呢，即係好多冇攻擊力嘅招式呀。即係佢個招式，譬如穿雲，你唔話俾我聽，原來篤人隻眼係嘛咁樣？咩叫穿雲呢？就係呢個啦咁樣。咁即係覺得好多呢啲色彩嘅，即係作為一個藝術，同埋一個傳統咧，我係非常之仰慕嘅。咁但係作為一個實用性咧，咁啊梗係打泰拳啦，大佬，泰拳招招攞你命。咁咧即係當然呢啲好多爭拗嘅，即係其實門派又冇意思嘅，我覺得係個人就最有意思嘅啫。即係咩派鬥咩派，你咩派同唔同嘅人玩咩派打，又唔能夠代表因為佢嗰個派打得贏而嗰個功夫叻㗎嘛。即係唔知有冇人真係仲係咁諗，哇太極梗係勁啦，哇泰拳梗係勁啦，即係冇人咁講嘅。即係我覺得就係泰拳，因為呢即係佢係同個物理個關係比較大啲嘅。譬如你兜嘢失撞頂落你嘅下巴，你嗰個殺傷力大啊，抑或你一個二字鉛羊馬再一個黐手攻擊到人哋大呢，咁樣呢、這個即係唔好咬啊。即係當然你可以夾硬話黐手啊，梗係攻擊力大啲啦咁樣。咁我就真係唔認同囉。咁於是乎呢就我覺得即係傳統武術嚟講，武術有個嗰、那個武術除咗指鍋為武之外呢，即係仲有好多歷史喺裏面嘅，例如用啲唔同嘅兵器都代表咗有啲唔同嘅背景㗎嘛。咁我意思話呢，中國功夫呢指鍋為武點解咁偉大呢？原因就係佢咁鬼多花招呢，又嗌又成又揼腳又成呢，就無非都係想呢未打之前嚇走嗰個對手。咁嚇走咗就唔使打啦。咁呢個就係指鍋為武嘅精神啦嘛，即係唔係話打到停嘅，係唔使打到停呢，呢、這個就係真係最高境界啦。咁所以呢，我覺得嗰個 RTHK 嗰個片係好睇嘅，但係最好笑就係呢配音囉。最好笑呢拎啲棍出嚟發呢，即係係人都試過拎啲棍出嚟發啊，拎啲藤出嚟發啊，都伏伏聲好 make sense 㗎。但我唔知點解向前隊都有發一聲㗎喎。大家有冇試過用盡力搵啲棍向前隊都有伏一聲？咁我又唔明點解配音嗰啲係咪連呢啲經驗都冇呢咁樣。咁所以即係都幾多有睇嘅。即係我呢啲麻煩嘅人呢， 即係睇一個 documentary 都有好多得著嘅，真係。 温亮鹏冇问题，唔会嘈到佢老人家。Rip 印尼寡妇突击死亡塔。Fox Mark 探长， 喂 ，Hello Fox。 温亮鹏猎从地发，企都企唔稳，打飞机都冇力。Sit 长突击死亡塔，由头打到尾，睇到好攰。 分开睇都得啊，真系嗰套真系好好睇啊！尤其是咧，有个矮矮细细嘅靓女咧，混血儿嚟嘅，都几靓嘅。揸住个锤仔同人打，哇！睇到肉都赤埋，真系系咁兜嘢勾落，又撩又剩，哇！好刺激啊！真系，我觉得唔知点解呢啲戏又唔流行，又唔上画，可能有上画我唔知啦。咁我都系因为咧，即系做做非法分子，又真系 download 嚟睇啫。因为我见到喺YouTube 见到有啲 trailer 咧，曾经唔知点样唔打唔撞入咗去。咁跟住就download 嚟睇囉，因为都唔知去边度揾到DVD 铺都唔知买唔买到咁样。咁所以呢啲一切都係藉口嚟嘅，即係你有心唔侵犯知识产权呢一定有计嘅。咁但係我软弱啦，就 download 咗嚟睇啦。咁我睇咗两集嘅，两集都好好睇嘅。即係同埋佢哋嗰啲利用埋个环境，即係嗰个美术唔系武术指导呢非常之有 sense。即係佢哋利用到啲空間啦，啲縮達嗰啲咧係好實際嘅。即係你如大家差唔多斤兩嘅話咧，你用攻擊已經唔能夠擊敗佢嘅時候就縮達咯。縮達可以用埋物理學啊、死物啊，走去令到佢受傷咁樣，非常好睇咯，睇到痛嘅。即係其實冇打片咧，好難睇到痛噶啦。今時今日，即係我哋細個睇 A 計劃嗰啲啊，俾佢困到啫，搭落嚟嗰個。又以为成龙原来是火星咁样俾佢困晒咧，有啲都嬲嘅睇到真系。 冯红一向觉得中国功夫花招太多，中汉不中用。第一次听见有指锅为武技用途，都几有见解。 喂，点解传到而家都仲有人学咧？咁冇料到咁啊！你估真系有料到啊，大佬？因为打功夫咧，即系就算搏击咧。个心理都好紧要嘅，事实上，即系嗱，我唔系耻笑啊，即系李小龙，你话系咪真系好打咯？真系信佢好打嘅，因为嗰啲鬼佬咧，即系嚟嚟去去都系学跆拳道啊，这个合气道啊、柔道啊咁嗰啲，即系佢哋都系硬桥硬马咁样，即系用攻击力量或者跳跃飞脚咁样嚟去都系呢啲咧。喂，突然间有条友。打 boxing 嘅步伐同埋 VR 鬼叫咧，即系当你第一次遇到佢咧，就等于你同一条友打乒乓，佢用左腰嘅，你从来未用试过同一条左腰嘅人打，你第一次你输紧嘅，因为左腰嗰条友咧，成世都系同右手嘅人打嘅，佢已经充满经验同右手嘅人打乒乓嘅时候，点你撞咗左腰嘅你唔死啊都唔得啦，系咪先？即系如果佢又打得几好嘅话，咁所以我觉得呢啲道理就系通嘅，其实全部都系咁，所以我认为中国功夫咧。至到今日都有人学咧，真系唔系浪得虚名嘅，真系唔系乱咁嚟嘅。即系你话嗰啲咩格斗狂人咁嗰啲，只要做 show 咁做嘅啫。咁当格斗狂人讲一啲比较狂妄或者比较现实啲嘅说话，咁嗰啲咁嘅粉青又话又打柒佢，但系打亲都输嘅，咁好心你收声啦。其实关咩功夫事啫？咁冇人学嗰只功夫就系规定要咁样打噶嘛，系咪？咁要讲你嘅反应。讲你个够唔够果断，点样击败人哋？只不过你用惯嗰啲手势嘅时候，假若你一个天才，假若你啲手脚好有 power 嘅时候，其实咩功夫呢我够胆讲，都系睇嗰个人去点样运用，同埋嗰个人有冇 talent 去击败对方嘅啫嘛。咁所以呢哇，我代表咩派咩派？喂，呢啲门户之见收皮啦，真系，即系唔知点解系学咏春嘅人咧，死都。讲李小龙系学咏春嘅，喂，李小龙之所以咁打得咁拍得戏咁好睇，咁有哲学斤两，喂，佢就因为靠咏春咪？你觉得？我就觉得唔系咯。 The stranger in Canada, bokeh in French sounds like bokeh, English will sounds like bokeh. Ricky Jun，两位好，今晚开机迟了，错过了再翻听。Sit Chung，咁杀破狼都劲。 不妨你比较一下啦，杀破狼又唔系唔劲，不过韩国唔系，不过印尼嗰度仲劲咯， 即係你問我七彩蝦條姐姐靚唔靚，咁我梗係覺得梗係好食多過靚啦，係咪？咁梗係嗰套叫咩啊？突擊死亡塔勁好多啦！即係殺破狼，你覺得佢好，即係你唔會睇到痛咯。屌，成日都係嚟嚟去都係狂突突突突突突突突，跟住咧扭啲手啊，又即係飛身搭啊，甚至乎擋佢擋到只腳都踩唔實，扇翻轉頭，即係成日都用呢啲效果呢啲花招，尤其是咧，即係成身都係搽曬啲粉啊，打到飛曬粉啊。即係我覺得香港有咗甄子丹已經係大大改善啦，因為甄子丹咧都用好多術達技啊，即係 NBA 啊，唔好扮文龍虎啊，大金嗰啲喺個籠度打嗰啲叫咩話？係咪 NBA 啊？唔記得啊。咁咧即係甄子丹比較多啲多嘢睇啲嘅，但係佢一做翻葉問就失敗咯，又係成日都啲好近嗰啲咧。如果老實講，即係你弱嚇鬼就得嘅，即係如果你弱比賽呢，你用詠春呢，你未必會輸嘅，但你好難會贏到人哋囉。如果你真係用返詠春嘅招式，咁唔知呢，我就覺得即係我班門弄斧啦，呢啲即係我學過幾年紅拳就算係啲乜啦，係咪先 MMA 屌佢亂咁 up 添 sorry 啊。嗱呢啲呢個叫 Ringo Move Mover， 喂多謝你啊，你平時又唔出聲嘅，咁呢我讲错呢，一耻笑嗰啲有得耻笑嗰啲位呢就即刻出声，咁都一个好嘅 trigger 嚟嘅，喂多谢你提醒啊。MMA 啊冇错，其实我识呢个字嘅，嗰陣时打Sleeping Dogs 呢，咁但係平时都唔用呢字又唔记得咗啦，屌即係老啦，总之即係人老咗呢嗰啲记忆力就会渐渐差㗎啦，冇办法㗎啦。 喂 Jenny， 错了，人他做过实验的泰拳好似叻子，我都系 repeat 翻个结果俾你知而已。中国人永远都话中国嘢最叻，好多偏见，缺乏科学精神。 系啊，即系正如我头先讲咯，泰拳咧，即系佢容易入门啦，同埋即系讲力同埋角度啦，咁样，即系我觉得系容易自性啲嘅，即系等于你问我弹吉他难定弹 bass 难咧？即係我覺得睇下彈到點嘅啫，即係因為我其實我玩過嘅嘢咧，我盡量諗通嗰個道理啦。咁我覺得彈 keyboard、打鼓、彈 bass 同埋彈吉他咧，如果你喺頭嗰兩個月咧，當你係好苦練咧，最容易必定係鼓，第二係 bass， 第三唔係最容易必定係 keyboard， 第二係鼓，第三係 bass， 第四係吉他。咁原因咧就係入門好容易，手板眼鍵要理解唔係太難。佢嘅 combination 唔係太複雜，琴呢就都複雜，但只不過琴呢就唔使手指痛，咁變咗你個門檻咪低咗少少，好似琴掣咁咋嘛，咁大細力就講 touch， 睇下睇你感情咋嘛，咁但係功夫亦都一樣啦，我覺得泰拳呢就等於彈 keyboard 囉，或者彈 bass， 或者打鼓，即係頭嗰三樣囉，咁因為佢好容易可以入到門呢，但係呢如果你講到大家都學超過五年呢，我觉得样样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得出这个一模一样的结论呢？即是我意思是说呢，样样都是这么难，样样都是这么难精，样样都是有很厉害的地方的。因为人呢玩一样运动又好，艺术不好艺术啦，即是乐器又好，画画又好，即是人有个使命呢，就是将自己那个 talent 呢用到尽。当你过晒你所有身体上嘅界限嘅时候呢，嗰、那个时候呢就真係呢将你个 talent 完全摆入去你练嗰样嘢嗰度。所以呢你超过五年呢，即係求其讲嘅啫，五年即係去到一个日子呢，就一定係样样都係咁劲嘅。原因就係你用到尽 ,bass 同 bass 比，吉他同吉他同吉他比，咁一定係全部都咁劲㗎嘛。咁所以 talent 就包括你个身体，你可以 generate 到个力量啊，同埋你个骨骼系精唔精奇啊，啲角度好唔好啊，啲比例好唔好啊，个重心好唔好啊，即系我觉得去到尾都系全部都一样咯。咁所以冇人叫你玩咏春你就玩，用晒咏春啲招式唔用第啲噶，跳都唔跳一下噶，冇理由冇人叫你咁用噶。即系我意思又话啦，如果一个人嘅身体好好嘅，好有 talent 嘅，其实你学咩功夫系做一个 base 咧， 是不会输得很劲或者不会赢得很劲的。咁但是之所以我头先咁讲呢，泰拳呢个攻击力是特别强的。因为呢我都有睇Discovery 讲关于 martial art 呢，用脚踢又可以生产到几多力啊，条腰可以加个旋转又可以加到几多力啊。咁呢全部系同力学有关嘅。力学啦，你个身体个 structure 啦，个硬度啦，角度啦，重心啦，全部都是科学嚟㗎嘛。咁所以呢表面睇好似泰拳係有优势啲，因为泰拳呢就最原始呢就利用呢啲咁我头先所讲嘅几样嘢囉。咁所以唉，中国功夫咪就係叻过晒囉。即係你几难先至可以令到唔使打唔使见血都赢到人哋嘅。咁呢啲咪就係指锅为母囉。咁呢啲咪就係中国功夫囉。你都係唔明我冇办法啦，即係呢个係我嘅理解囉。 The stranger in Canada, I like sat po long in Thailand, Jack Music MB, 邓武式 MMA, 以巴西柔术为主，注重关节技。The stranger in Canada, 易学难精。 是啊，没错，原来个个都对这个武术很有意见啊。咁我唔知啊 ,The stranger in Canada, 有冇睇过我讲嗰套印尼片啊，叫做 The Raid, 冇错。Netflix 有啊，喂正啊喂。但 Netflix 呢各个 region 都唔同嘅，我就见唔到囉。如果有啊大家留意一下啦 ,The Raid 啊。喂如果有啊，即係不如大家睇完之后呢下个礼拜再讲呢套戏啊。我又想返即係再睇返睇多镬啊，应该咁讲。啊 ,Ricky Young, 依好似最近呢两次先见到你。咁啊，多谢你又嚟捧场啦 ！Ultraman 数96，原来 Netflix 有得睇，叫 The Raid 二，红红有套叫《师傅嘅兵器功夫》片都唔错。 哦，大陆噶嘛？ 一招人收皮 ，Ring of Morph MMA， 红红 MMA with Jenny 错了，人他做过实验的、哦、泰拳好似叻子。我都是 repeat 翻个结果俾你知而已。中国人永远都话中国嘢最叻，好多偏见，缺乏科学精神。The stranger in Canada, I like sat po long in Thailand. Jack Music MB, 邓武式 MMA, 以巴西柔术为主，注重关节技。The stranger in Canada.易学难精、 啊、所以呢我譬如我都喜欢打下机，即是喜欢打一些格斗的 game 的，以前啦，现在都不得人打。咁呢我打个 GTA 啦，即是都是打交场面的嘛，又打个日本的街霸啦以前。咁我觉得最炉火纯青呢就是 Sleeping Dogs。Sleeping Dogs 呢就真是最有策略地最用得到MMA 嘅一个格斗嘅 game 嚟嘅，即係首先 lock 关节先至再出第二招呢，即係係一定要透过呢啲策略性嘅打斗呢，即係方法呢先至可以 lock down 到人哋嘅。咁啊之后都我唔知有冇第啲 game 可以超越佢啦。咁啊呢个 Red Dead Redemption 又冇得打交嘅，即係顶笼啲鬼佬蠢打囉。咁啊係囉，就係、是、咁。 The stranger in Canada. Yes, I did. With Jenny, 泰拳之好似叻啲，是泰拳的长久文化。泰拳是用来讨生活的，泰拳是用来开饭的，所以够恨毒。日日喺咁练，纵然俾人用棒日打夜打。 哦，啲苦肉计嚟嘅，打到啲神经顿晒啊，起晒疹啊咁样，咁呢就出到去呢就可以去得好盡，即係佢哋泰國人個 theory 可能就係咁，即係可能都融合到內地生活度嘅。因為泰國嘅女人連揾皮肉錢都勁過大陸嘅，因為即係眾所周知呢，泰國啲女人為咗揾餐飯食呢，又玩刀片又剩，即係呢啲我覺得係佢哋嗰種文化嚟嘅，即係佢哋用苦肉計，即係用犧牲自己嚟換取一啲利益呢。咁我覺得好 consistent 嘅，全部都。咁啊，其实我今日咧就预咗好多话题嘅，咁啊唔紧要啊，讲下第啲咪算都得嘅，冇话唔得嘅。 Jojo， 中西文化影响朝两边武术发展，中国成日要正宗古方 西方武术技术到现在不断进步紧，中国同中医一样冇乜进步。 以我所知，中医都好进步噶啦，即系中医嗱，我唔知嗰啲你叫唔叫中医啦。我见个中医咧，又有用远红外线嚟医病啦。咁华佗咩边度知咩叫远红外线啫？咁啊，即系唔正宗啦，系咪？咁仲有中医咧，都叫人食药粉嘅，未必使煲药嘅。而家咁药粉咧个概念都系嚟自西医噶嘛。咁我甚至乎我见到有啲中医咧，就将药粉咧整落胶囊度，叫人吞咗佢都有嘅。咁我又唔敢讲话中医唔进步咯。咁中医佢用一个针灸，或者用呢、這个呢、這个拔罐或者刮痧，呢啲根本就唔系中国医术嚟嘅。咁都系后来加入去嘅啫。咁我觉得大家对对，我唔系话呢度啲人啦，即系 general 嘅中国人咧，对咩叫做正宗，咩叫做传统咧，我觉得好含糊嘅，即系连中国嘅概念都含糊。呢啲嘢点会唔含糊啊？咁就变咗咧，即系造成好多，即系呢种咁嘅差不多先生咧，就造成好多，即系只要大家都咁讲咧。又或者權威都係咁講呢，大家就信咗嗰樣㗎啦。咁舉啲例添啦。咁例如嘩，中樂係乜呀？咁好多人都話嘩，要傳統嘅音樂先好聽咁樣。咁呢原來二胡又唔係中原音樂嚟㗎喎。咁係西域㗎喎。咁又當咗係中樂啦。咁因為正式最早嘅中樂係去到幾時先為之正宗呢？去到幾時先至唔係呢？咁我最奇怪呢，就係文革之後呢有個甲胡呢，咁明明係模仿呢、這個cello 或者呢個 double bass， 即係嗰啲大提琴嘅，咁呢但係將佢整到好似個二胡咁嘅樣，放大20倍咁大，即係坐多啲人上去嘅，我又當呢啲係中樂喎。即係究竟，即係我覺得唔識就唔好講啦，好多人都即係或者佢哋有刻意去呃人都唔定嘅。咁變咗咩叫傳統嘅中樂呢？咩叫近代嘅中樂呢？咁又唔去研究呢？咁有好多讨论㗎喇喎。咁因为你都唔研究就走去讨论㗎，就即係为之鸠噏啦。咁我觉得即係 end up 呢，中国人有鍾意鸠噏嘅，即係总之人哋啲嘢就唔得嘅，即係自己嗰啲先得嘅。咁但係自己嗰啲嘢又唔係好清楚喎。咁譬如即係唔单止啦，中医呀咁啦，我听讲乐器呀咁啦，咁拜神都系㗎喎。咁而家你睇新闻呢，有啲咩伟人死咗呢，以佛教嘅形式去丧礼嘅，佛乜嘢啫？明明道教破地獄又话佛教嘅仪式，阿黄家驹死又话用佛教嘅仪式，喂，佢都系用道教嘅仪式啫嘛，乜都有，咁就即系混为一谈嘅，咁大家又过骨嘅，即系咩都求鸠其讲咧，讲完就算咧，即系总之你又啱，咁佢都唔错，冇错嘅，咁样即系全部都蒙混求鸠其咁样，即系呢个咪就系我哋不停咁样进，唔系不停咁样退步嘅一个最主要原因咯，即系呢个又唔精准啦，不学无术啦。其实不学无术唔紧要嘅，即系唔系大家都有时间学嘅，但系就咪啦，即系你唔熟嗰样嘢，你就唔好咁执着啦。又指定要中式嘅，指定要中乐，又即系太多呢啲咯。即系我觉得点解唔可以开放啲，摆低咗啲包袱，咁你唔识咪唔识咯，咁你唔识都可以享受到或者运用到而家已经有嘅嘢，咁用紧你先至慢慢去學都唔遲嘅。但係呢好多人我眼見呢就係、是、已經 limit 咗自己嗰、那個認知啦。譬如都冇睇過嗰套戲，又喺度彈嗰套戲唔好睇呀，咁問佢點解有咩唔好睇呀，佢都冇睇過，咁點解唔睇呀？喔，因為呢竟然有人話呢我唔鍾意個設定嘅、那個故仔。喂，咁你唔鍾意個設定，咁同你唔鍾意睇到戲真係兩回事嚟㗎嘛。即係近來真係日日新鮮，即係同啲朋友出嚟 hang out 呢，即係聽到有好多人真係好撚正嘅，即係尤其是做網台界呢，最緊要權威呢大撚到你唔好聲出呢，啲觀眾呢就啊睇到好開心啊，有料到啊咁樣。因為你自己都唔識㗎嘛，咁嗰啲人講出嚟你又聽咗佢講，又大家都唔研究嘅。咁所以係囉，繼續蒙混囉，我覺得應該。即係如果唔係香港就冇特色㗎啦，真係。 岳涛耀探长讲咗电影 Bohemian Rhapsody 未？ 嗰十次喎。 Stranger in Canada, Street Fright is more practical. 恒煌见岩岩缺战中还有新片，有萧公子同冯博 ，Silvertino Mel Plimalto, Hello Tom, 考下各位一条谜语。 迷面覆水难收，估一位香港艺人名，半个钟头后开估。首先 ，With Jenny， OK， move to another topic which you like。 好正啊！ 好妙啊！ 好妙啊！真系。喂，咁啊，即系呢条呢个师兄咧。即系每次我见到个名都令我带嚟欢乐嘅，真系多谢佢。咁咧，阿康康咧，即系我唔知点解咧，你又即系可以一心几用到咧，真系好羡慕你啊！啱啱啊见到决战中环嘅新片，咁你讲啲我又唔知你讲乜咩叫冯博先得噶，大佬。咁系又点系点咧？即系同九吹廿四有咩关系咧？真系多谢你提翻我其他嗰啲。网友啊当资讯啦，我都真係好奇怪。唔知啊，真係见识少。咁即係正如参加丧礼嘅时候见到个亲人好伤感啦，同佢倾下啊我 UFO 啊后面咁样，即係想点啫。 冇你 讲 即 係话 俾你 听 睇 又 要睇。 我知咁你我即 係。叫你睇埋一份。 咁我做緊節目點睇啫，咁 開多個 window 一齊睇。 咁人哋又聽緊即係喺度投入緊，大家吹緊水無端端就講題外話咁樣嗰啲呢，即係嗱，即係我唔係話你唔啱呀，即係我冇呢個傳統嘛 ,sorry。 咁你唯有睇返重溫啦，你記住。 係囉，睇返重溫囉，或者大家覺得我講得幾悶呢，就可以轉過去囉。多謝你先啦。 With Jenny, okay, move to another topic, which you like, the stranger in Canada.生嘅传统中乐， 生系咪传统中乐？我就真系唔知道。我知道最早嘅晋朝嘅系咪晋系咪即系三国嘅时代咧，就系得一啲坑嘢嘅，即系汇丰银行嗰个铜钱嗰啲款嗰啲样嘅一个叫兴系嘛，定系嗰个唔知咩，净系得啲坑嘢，即系敲击嘅 chromatic 嘅音乐嘅啫。咁啊，越嚟越多啦，因为个版图越嚟越大。咁你唔可以话佢唔系中乐嘅。咁但系有啲系即系近代到好近代，譬如甲虎呢啲咧，得几廿年历史咧。咁你都纳入埋中乐咧，又过到骨嘅，即系有啲人又当埋佢系嘅咁样。咁呢啲就真系见仁见智啦。你觉得演变都得嘅。咁但系如果大家咁求其。有嘢聽就算咁就算啦，學乜人講中文啊？總之我最中意聽 Kenny G 嘅，咁咪搞掂咯。屌 Kenny G 你可以當係 Jazz 嘅，咁你咪咁樣聽都 OK 嘅。就千祈唔好，即係覺得冇問題嘅呢種咁嘅態度啊！即係覺得冇人有義務咧，要識曬啲嘢先準講喎。真係你鳩噏都得嘅，但問題就係你唔識嘅時候，你應該開放啲。咩都听就唔好有个包袱啊！唔听咩，唔中意个声音，唔中意个设定咁嗰啲咯。我认为系咁啊。喂，咁啊，讲第啲话题啦。其实今朝咧，我睇到套《异能人三》啊， 《异能三》。 其实佢个想讲《异能人三》嘅，因为佢个字咧就系将个企人边加个三字，做咗一个字出嚟嘅。有冇人识读嗰个字啊？你识唔识？嗰个唔系三字嚟噶嘛？咁你要 read 下人哋嗰个意思先得噶。佢读唔去焗你讲，你啊真系唔该，大家帮我揾揾咧，企人边一个三字系咩？点样读，大佬？造字嚟噶嘛？你咁大，唔系啩？嗱，我同阿监制咧各有各嘅睇法，咁我认为嗰个系造字嚟嘅，别出心裁添。咁可能谂多咗唔定啊，咁啊有待大家帮手 research 下啦。Stranger in Canada 真系你都几有见地啊 ！The Stranger in Canada 传统中乐是用竹做的 ，I think。 即系用竹做就系传统中乐，咁都有可能嘅。嗱咁啊，逐样讲啦，生系用竹啦，用富贵竹啦，应该系咁有。咁杨琴、琵琶，佢嗰块面板系木定竹咧，应该用竹都得嘅。咁壶呢就应该唔係用竹嘅，壶就用椰壳㗎嘛，好似係嘛，用蛇皮啊竹都得嘅。咁係囉，样中乐啊，应该咁讲，所有除咗条沿线之外呢，唔係用木就用竹就係、是、叫中乐囉，即係大家都可以咁嘅。咁但係呢，我见过一个 synthesizer 呢都係搵竹片嚟做嘅，咁你当唔当中乐呢？咁样电子嘢又唔算係中乐啦。 咁啊，我亦都见过一支木吉他用竹嚟做嘅，咁又算唔算系咧？咁又唔可以咁样去讲实。咦，真系有呢个字噶、哦？嗰、那个字点读咧？喂，多谢你啊！我真系咁大个仔都未用过呢个字啊！呢个系咩字嚟噶？系咪即系都系衫啊？我嗱呢啲咪自作聪明咯，即系谂多咗咯。如果真系有呢个字，大家有用过嘅话，喂，提一提醒呢个系咩字先？睇下试下打唔打到先。本书叫做《我们三》啊，咁其实呢个字点解咧？即系我哋三个人咁意思系咪？咁因为好多意思嘅，咁我见到有上一集嘅，好似叫 24 咩啊？嗰度之前嗰度叫做叫 Unbreakable。好似出自一个小说叫做唔知咩比利咁样嘅，听讲啊。喂，真系大家真系见识广博啊！我真系孤陋寡闻啊。 Jack Music M B 邓模式，我用 Apple Speak， 三都系读三。哦、尼米俊会唔会讲下相机片机部 F 一 R？ 哦，好，等等先。哎、你点提都未讲咯，最怕我唔识嘅啫，咁我有兴趣都讲下嘅。 Victor's Vito 有本书叫《我们三》， 哦，真系读三字。 杨绛有本书叫《我们三》，Victor's Vito 杨绛写的。 喂，但我哋广东人系咪冇用过呢个字嘅咧？从来都咁，因为呢一套戏咧，真系讲三个有异能嘅主角啦，咁所以用呢个字又几恰当，即系我哋呢啲南盲咧，即系唔好话你哋啊，我啲南盲咧。就真系未用过呢个字啦，老实讲。 恒宏三即系讲作者钱钟书同佢个女钱元三个人。 哦 ，OK， 有料到啊，真系。 The stranger in Canada， 北京人常用的意思三人。 哦，明白啊 ，OK， 咁啊二人三啦，咁咧咁呢套戏咧就可以。好似就我冇睇上一集 Unbreakable， 咁啊似乎好讽刺嘅。Netflix 有啊，其实 Unbreakable， 咁系呢套二零三嘅前传嚟嘅，定系第一集嚟嘅。咁咧就好讽刺啦，一系就 Unbreakable， 一系就 Glass 咁样。咁 Glass 系人都知一碰就散嘅啦 ，Unbreakable 碰极都唔散嘅。咁啊，当你有睇咧，就你就知噶啦。咁咧我就费事剧透啦。咁我相信咧。多数人鍾意睇呢啲咁嘅异能啊、科幻啊、神怪啊嘅片呢都会睇到屌晒老尾嘅呢套真係。你话文艺片又唔係文艺片，即係我嘅定位呢我就觉得呢度係实验电影嚟嘅添啊仲係。佢就将一个手法呢用到即係尤其是配乐啊。佢唔知係咪即係好鬼鍾意嗰个咩 Nolan 啊Christopher Nolan， 我唔知系咪好中意嗰个导演用嘅音乐啦。咁竟然呢套戏嘅音乐咧就好系超级酷似嗰套Dunkirk 嘅。咁咧我唔系话渣啊，即系觉得几劲嘅都，即系几有意境嘅。咁但系要嚟配落呢啲咁嘅电影嘅画面咧，就几实验添嘅，我觉得。即系嗱，我就非常有得着嘅睇完呢套戏。咁咧我可能谂多咗啦，因为往往咧啲剧评。或者影评嗰啲人呢諗緊嗰啲嘢呢都唔係嗰個編劇或者導演諗嘅嘢嚟嘅。咁我都係代入咗呢個情節嘅，如果你要我講嘅話。咁如果即係如果大家係睇影评先至睇到戲嘅話呢，我諗呢度超過一半人都唔會睇嘅。因為佢又冇乜娛樂性啦，節奏唔明快啦，打鬥又好短啦，特技又好少啦，講多就做啦，同埋场景又好欠缺啦，又冇大场面啦。啲主角咧最出名都系Samuel L. Jackson Jr. 啦，同埋Bruce Willis 啦。咁其他嗰啲我都唔识嘅。仲有咧，另外一个主角咧，我冇认错咧，就应该系帮嗰啲电影嗰啲 CG character 扮个样嗰个人嚟嘅，好似系。 佢都多 戏噶。佢系咪扮个样嗰个人嚟噶？你留意一下睇下系咪？我觉得好似系佢啊。 系 啊， 佢都多 戏 做嘅。 咁你知唔知扮Lord of the Rings 嗰个 Guru？ 肯定唔系佢 啊！即系好似嗰个人啊，眼突突咁样啦。咁啊，嗰条友真系晒演技啦，因为讲佢体内有24个 character 啦，咁样。 咁真係要有返咁上下勁嘅演員先做到嘅呢、這個。咁如果大家想睇嘅我就唔講啦，咁投下票啦，即係如果超過十個人話想講呢套戲咁咪講囉。即係如果、你講乜鳩都是但啦，你個 care 咩咁就唔好講啦。因為都仲有個空間俾大家睇下呢套戲。咁佢嘅內容我覺得即係我覺得佢係諷刺時弊啦，即係個世界係咁樣 run 嘅。即係我哋香港去到好後期先至有嗰啲高知兒童嘅特別班，咁美國我諗曾經都係咁嘅，即係當將平庸同埋一啲突出嘅人呢，就因為為咗個社會呢就用一啲手法去管理咁樣。呢套戲就係想講呢啲嘢嘅，其實就唔係想講 X-Men 咁樣，嘩你又扭條鐵又得，你噴火又得，即係唔係呢啲咁嘅嘢嚟囉。 富山矿是三个人写佢和丈夫钱钟书和女儿钱焕。 What is zero? Hello 探长。 喂 ，Hello， What is zero？ 富山矿，哦，你都睇好多书啊，即系唔系？其实应该系我特别唔睇书啫。咁啊，大乡里嚟嘅，我都系中意从生活到学嘢同埋感受嘅。即系书，我就觉得文字对我嚟讲系。真係好唔夠用，同埋文字好多時會被寫呢啲文字嗰個人嘅，同埋你嘅認知能力呢就扭曲咗個現實嘅。咁我就認為，如果唔係因為人有咗文字之後瘋狂咁扭曲人性同現實嘅話呢，咁人就唔會有嗰個社會啦，唔會有個共識啦，唔會有向心力啦。咁所以我呢種唔鍾意睇書或者睇書有困難嘅人呢，就整定喺個社會度呢就同好多人都格格不入，有自己嘅諗法，咁好蝕卓嘅。咁所以呢聽聽話話睇完書就記住佢，喐啲又話人哋有冇讀書啊，讀咁少書，即係有個道德高地呢，就喺社會度搵食都容易啲嘅，老實講。 The Stranger in Canada， 三是北京土語、Sounds like Sala in Cantonese， Jack Masick and B 鄧無色想探長平二能三Fox Rusty， 第三个主角咪就系 X-Men 个 Xbox。 哦，系啊，第三个主角就系、是、即系老咗之后就系佢啊，定系点啊？ 佢做后生噶， 光头嗰、那 个。系啊，做后生。 哦，就是、同一个嚟嘅。 系啊。 哦 ，OK， 咦？点解以前咁邪，而家后来唔邪嘅？ 咩咁邪啊？ 即系佢个又好，即系其中一个角色。 呢、這个唔关事噶。 哦，我以为系嗰个故事，即系 X-Men 嗰、那个。后生嗰个角色嗰个人、个 演 员， 哦， 明白，哦哦，佢冇写明系演员啊嘛，大佬。喂 ，hello 啊 ，Fox Rusty 你好啊。喂，我想知道啊 ，Rusty Fox 咧系咪最近follow 咗个 IG 啊？我见到有个唔知咩 Rusty， 唔知系咪就系你咧？咁啊，讲开 IG 都几，今日发生咗个笑话都几好笑。咁咧就系、是、咧，今日话说咧，我如果提早入嚟嘅朋友咧就知道我。就去咗加頓山，我冇講加頓山，我就話出去影嘢。咁咧就去咗加頓山。咁咧因為今日見到咁好太陽咧，就近日又少嘅。咁咧就同埋今朝睇完早場咧都仲好早，因為平時咧我起身食埋嘢咧都天黑㗎啦呢排，因為冇乜工翻咧。咁咧於是乎，哇睇完早場都係點零食埋飯兩點，咁跟住哇正啦，拎架機出去試啦。咁上咗加頓山咧，咁去完加頓山之後咧，就落翻黃金嗰度食嘢啦。咁去大家食啦。咁我最憎去個軍佬嗰間嘅，咁我中意去薯仔嗰間大家食嘅。咁咧就入袋咧，因為咧佢有啲小食咧就好好鬼 keto 得嘅。咁啊，即係例如東坡肉啊，呢、這個鹽酥雞啊，牛腩啊，豬頸肉啊。即係嗰啲好牛精嗰啲，即係啲地盤佬又送燒酒嗰啲小食呢，就啱晒我呢啲 keto 嘅人嘅，即係 keto 即係生酮嘅人嘅。咁呢就於是乎去到食啦，咁我叫好嘢之後呢，我呢啲咁嘅麻甩佬呢就最鍾意呢影完就即刻睇 playback 㗎嘛。咁影完好多 timelapse 嘅片呢，我就走去開嚟睇啦。咁即係喺個大家食嗰度。咁點知呢 一路开，因为嗰个 Black Magic 个 mon 咧有成四五寸咁大嘅，好清楚嘅。咁然后后面有条鬼佬咧喺度狂喺度偷窥我个 mon 喎。咁点知窥下咧，突然间问我：，问到呢个咩相机嚟噶？咁讲，咁我照直讲啦，我话叫 Black Magic Design 系一个新嘅 brand 嚟噶，未见过，因为佢系用 Canon 嘅咁样。咁我话：咦，你系摄影师啊？佢系啊，我都系一个摄影师，一个 fashion。嘅 photographer 嚟噶，咦嘅下一个劲喎咁样，咁佢咧就同埋一个香港嘅少女一齐食嘅，咁咧即系个盘嚟嘅，咁咧嗰个少女咧就矜持啲，冇搭到爹啦，咁啊鬼佬通常咧都好多爹噶嘛，咁一路讲啦，咁其实我仲多爹过鬼佬嘅，咁佢问埋我个镜头啊，咁古怪嘅咩镜头啊咁样，咁我好吹啦，即系趁啲嘢食未嚟噶，狂吹啦。咁吹下咧，佢俾咗卡片我。咁咧，原来佢一个国际性嘅摄影师。咁然后嚟自土耳其。咁咧，佢 I G 嗰度咧就写佢话呢排喺香港。我睇翻以前啲相，去咗日本咁样。咁咧，佢派卡片俾我咧。咁我梗系照收啦。但我而家冇带卡片出街噶嘛。咁我就叫佢add 咗 I G 啦。咁呢户 add 咗之后呢，咁我睇返佢 IG 里面啲相啦，咁佢啲 style 呢就同我好唔同嘅，因为我呢就鍾意啲好淡嘅颜色，我注重线条构图同埋 contrast 嘅，咁嗰位外国人呢就鍾意好鲜呀啲颜色，即係有啲好热情嘅颜色嘅，咁可能 Turkey 即係土耳其就可能中东係鍾意啲好鲜同埋好 flat 嘅颜色嘅，即係都靓嘅，咁呢就交流咗少少啦，咁點知有嘢食就唔睬佢啦，係咪咁啊，費事阻人食嘢啦，咁食咁佢嚟先，佢食完先佢走先，跟住同我講 hey, nice to meet you 啊，咁樣跟住咁我 have a nice day 啊，咁樣寒暄，跟住送咗去扯啦，咁跟住嗰個香港嘅少女呢無端走埋嚟，喂你係咪探長啊，哦咦唔係啩，咁你認得我，佢話呢我老豆老母呢你嘅听众嚟㗎，咁讲。我话个 D18 嗰啲呢，个老嗰啲，即係我以为好老啦。佢话唔係呀，近来都有听㗎，咁样。我话咦，咁应该同我差唔多咁老喎，咁样。佢应该系啦，咁样。哇，无端端咁样都撞到，即係有啲咁嘅奇遇啦，我觉得系笑话嚟喎，呢个简直系。即係最好笑就系呢，即係寒暄完突然间，因为原来嗰个人佢老豆老母识我嘅，咁样。咁啊，我觉得都几好笑啊！当时咁讲出嚟冇乜气氛啦，又唔系几好笑啫。咁但我当时嘅感觉觉得好好笑咯，咁都撞到，即系好彩冇行差踏错嘅，真系好彩我不嬲讲翻嗰番说话都系好 consistent， 即系唔会见人讲人话咁样啫。即系我识好多人都一见到啲鬼佬啊、靓女啊，都即刻变咗第二个人噶嘛。咁好彩我就唔系嘅啫。 Fox Rusty 是我啊，但我由猛鬼 Studio 开始听噶啦。The Stranger in Canada， 揸衫红红军佬嗰间，咁描述呢间大家食真系正。 我咪话唔系军佬嗰间咯，我系番薯嗰间咯。我军佬嗰间冇咁好食嘅，即系冇咁多小食嘅，应该话。即系佢又唔系唔好食嘅，但系只不过今时今日我又唔食佢啲面嘅，因为军佬嗰间咧最劲就系碳水化合物啊嘛，最劲就系淀粉，因为佢又分开刀削面啊、手摇面啊、上海面啊，咁九啊几种咧，差唔多嘅嘢夹硬整几款出嚟咧，咁啊，所以我唔中意咯。咁啊，仲有阿 Rusty 咧，即系你讲起你由猛鬼 Studio 开始听咧，咁啊又令我谂起最近。嘅所见所闻啊，咁咧我上两个礼拜唔系上个月未同大家讲，我撞到一个灵气嘅女香港女子嘅少女嘅，即系佢系可以有啲 vision 睇到一啲我哋睇唔到嘅嘢嘅灵感嘅，咁咧我呢个礼拜都约佢出嚟食下饭咁样，咁咧佢男朋友又出埋嚟啦。咁點知男朋友呢、我都有聽你節目㗎咁樣，我咦我哋九七廿四呀，咁唔係呀，我聽猛鬼 studio 㗎咁樣，喔咁、多謝佢先啦，咁近來有冇聽九七廿四呀，佢話真係 sorry 呀，而家真係聽唔落呀，即係咁我問佢理由點解都幾特別嘅理由，佢話唔鍾意 Siri 嗰把聲囉，同埋你成日講政治嗰啲嘢呢我唔係好鍾意聽囉，就係、咁樣囉，咁原來唔聽九七廿四，因为 Siri 我真係第一次听到呢个意见囉。 真係梗係好多謝佢啦。咁我唔通自己讀返咩，為咗你唔鍾意聽 Siri， 我又唔會㗎嘛。咁所以有啲嘢隨緣啦，即係唔鍾意就唔好聽啦，就即係我覺得佢非常有品啦，就唔似一啲人呢，你應該咁樣講㗎嘛，你唔應該講呢啲，應該講呢啲咁樣。即係我見到好多人呢，好多 complain 嘅曾經，但係呢我又用我的異能呢屌走曬啦，即係而家即係排除異己啦，有啲人覺得我，但係我覺得唔係嘅，即係只不過佢就正正式式呢就明白我講啲乜囉。即係我覺得與其大家又冇咩責任嘅，我講嘢又唔使負責任，你聽唔聽又唔使你點名報到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鍾意就鍾意，唔鍾意就唔鍾意，就唔好勉強，就千祈唔好惡言相向，咁我覺得 OK 㗎啦。尤其是有啲呢，即係曾經有啲人呢，即係指指點點啊，點咗題又逼你講啊，咁嗰啲呢，即係唔係逼，即係用好多好激進嘅方法，好進取嘅方法，佢係咁要你講嗰啲，要你答佢條問題啊，咁嗰啲呢，我話素來都唔睬嘅，但唔睬極佢又係繼續嘅，唔知點解。即係有啲人呢硬係鍾意自己講嘢囉，借個機會，但就唔聽別人點講先至，即係唔係冇交流嗰個過程嘅，我覺得好得意嘅呢啲人，即係好有幸可以識到呢啲咁嘅朋友喺呢度。 The stranger in Canada， 揸衫行行君老嗰間，咁 描述 呢間大家食真係正。Foxmark 203戲內日本雜誌 title 寫上 to Marvel 應該是反超級英雄暗示。 哦，係咩 ？True Marvel 啊？title 寫上 True Marvel 啊，係咩意思啊？我唔知喎，有呢個 title 我睇唔到喎。咁我覺得呢，即係佢又唔係反超級英雄喎。我覺得佢到戲裏面其中一個元素呢，最尾戰勝咗佢哋嗰個機構呢，佢係我覺得佢唔係反超級英雄啊，佢係係平庸同埋平庸同埋突出之間嘅戰爭嚟嘅。即係最尾係平庸贏咗嘅，因為平庸佢會用一啲平庸人先至會用嘅方法嘅詭計呢，就走去戰勝一啲超級英雄，甚至乎殺咗佢咁樣呢。咁所以係囉，我覺得呢套係幾有深層意義嘅。即係所謂深層呢，就有幾深呢，唔係好深嘅。即係只不過我覺得美國佬啊，雖然最衰㗎啦，全世界即係好多人乜撚都係美國佬最衰嘅。即係大中華嗰啲人呢，即係中國有今日咁撲街都係美國佬最衰嘅嗰啲。即係美國佬當然好衰嘅，但係佢有個文學啊創作嘅自由呢，就令到我哋從佢哋嘅電影裏面 read 到佢哋有好多種唔同嘅聲音，有好多種唔同嘅價值觀，都可以能夠喺電影裏面啟發到我哋諗嘢更加可以立體同埋深一層囉。即係我覺得睇呢套203呢，即係 Glass 呢，我覺得最大嘅得著呢，就係處身喺個唔同嘅角度，處身喺嗰個角度呢，係唔會有電影拍佢哋。電影好少會搵一啲好平庸嘅人去大做文章㗎嘛，除咗 Forrest Gump 之外，係咪？咁於是乎呢，呢套戲呢就係講一啲好平庸嘅大多數呢，就好撚憎嗰啲有異能嘅人嘅。咁所以呢講到明呢，就要縮清佢，而令到個世界更加和諧嘅咁樣。咁我覺得係睇呢樣囉，即係你唔好旨意嘩講出你心裏面嗰啲嘢啊，即係警惡情奸啊咁樣，完全唔係講呢啲嘅，係錯曬嘅。甚至乎呢好與壞呢都冇一個好大路嘅一個講法囉。其實美國近年嘅超級英雄嘅戲呢，亦都有呢個主流嘅，即係中同埋奸，你做啲好嘢同做一啲衰嘢，最尾係咪一定有報應呢？係咪破壞嗰陣一定係錯嘅呢？或者一定係死嘅呢？咁呢套就有一個好完美嘅答案，就係比較接近少少現實嘅一個講法囉。咁我唔知咁樣講係咪已經劇透咗呢咁樣。喂，咁呢就係喇，睇完呢套戲之後呢就係喇，我講咗我睇法啦。咁唔好劇透咁多啦，因為劇情亦都 ok 嘅，我覺得。咁Stranger in Canada 你講咩呢套？監製你聽一聽。 The Stranger in Canada， La Mervinable 蛤 La Mervinable 咩嚟 呀唔知係咩嚟 Mervinille 唔知你講乜對唔住我哋都唔知道喂咁呢講返呢即係我其實呢即係你唔好話成馬後炮啊即係只不過呢我對上嗰幾集嘅九吹廿四呢都冇講過華為啊冇講過呢啲呢咁但係其實我同朋友之間嘅 conversation 呢都有講嘅只不過呢每次 live 嘅時候都好似專登懶有型咁避開講呢啲嘢冇講到呢啲嘢啫咁其實我真係貼中好多時事嘅真係即係監製可以做證唔緊要啦即係中係點唔中係點馬後炮你話馬後炮都得㗎咁呢我已經嗱唔好講華為先講嗰單派錢65岁唔係派錢係65岁嗰、那個長者津貼呢要褪呢嗰單嘢呢你見到即係我呢個係三個禮拜之前講嘅咁就係話呢民建聯都出聲嘅話就肯定林鄭就肯定賴嘢啦因為民建聯出得聲嘅無非都係得一個動機一石二鳥添唔係一個動機就係、是、佢可以培植689再上啦因為佢令到民望差令到冇面失威呢、這個目的顯然易見啦另外一個目的呢就係、是、成功爭取囉即係如果佢冇返咁上一把握令到佢跪低嘅話根本就冇可能民建聯會出聲民建聯你嗰個有自我嘅意志可以鍾意出咩聲就出咩聲咩呢班仲衰過馬騮啊！即係馬騮你叫佢坐落去按個掣即係個腦唔使用嘅淨係按掣唔好按錯只係用咁少嘅智慧呢都已經可以賺十皮八皮一個月入到立法會坐包括我朋友容海恩都係一隻星星嚟嘅啫即係同上月球一隻星星一樣嘅智慧可能低過都唔定嘅。咁就係、是、即係我嗰陣時候我已經話、哎、根本就一定係會即係俾人 turn down 嘅點知咁佢今日先有呢個資料啊咁我唔係梗係認叻啦即係梗係唔係認叻啦因為呢啲人大把估到啦但係只不過我認為我都估到囉所以我覺得且使乜咁緊張啦、啊、即係邊度會成功㗎民建聯出聲你估真係有呢個空間咩咁所以我先至唔講嘅咁但係證明咗即係又中啦即係中唔係好叻嘅咁有啲人專係唔中嗰啲人就俾人覺得更加叻添即係有啲神燈神嗰啲咁另外呢就係、是、關於三歲呢即係 day one 我已經覺得戇鳩啦大佬即係你出口術啲三條隧道加埋除衫咁你拆掂佢咁全香港都冇人出聲㗎佢而家就係屎忽鬼又補貼返俾西隧又搞又整色整水又加十幾蚊 total 咁你何苦呢你明知道即係我呢樣我估錯咗啦我估佢呢即係今時今日嘅立法會都廢㗎啦屌佢鍾意點加就點加啦啊點知佢又 turn down 咗喎呢樣我估錯咗嘅咁另外仲有呢攞幾千蚊嗰單嘢呢即係攞四千蚊嗰單嘢呢即係我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嘅但我就真係唔敢講嘅原因就係我覺得佢嘅攞錢攞得咁麻煩呢我覺得佢個睇返啲 detail 呢佢係得政嚟嘅我認為呢、這個即係所以可能大家唔啱聽啦即係大家認為政府做親啲嘢都錯嘅咁樣整色整水搞到咁鬼麻煩又即係有個 side effect 最差嘅呢就係呢令到嗰啲政黨呢有機可乘就可以攞咗人哋嗰啲資料就幫佢填呢個地址啊填呢、這個嗰張 form 去攞個四千蚊咁呢變相呢就成為佢哋可以要嚟催票嘅工具咁呢個唔係冇可能嘅咁但我覺得機會唔太大因為佢哋要攞佢啲地址啊就使乜兜兜面問佢攞地址啊喂你記唔記得上次唔見一部電腦就有曬所有選民嘅地址啦已經咁同埋以建制派佢哋嘅能力以佢哋嘅財力佢要嗰啲咁嘅地址根本就唔稀罕啦即係隨手可得啦可以話係咁所以呢即係一個都唔係冇可能嘅理由呢我覺得機會唔太大咁於是乎呢我覺得設計到呢張 form 咁複雜呢有幾樣呢有幾樣嘢係針對一啲呢有香港身份證而唔喺香港住嘅人唔能夠攞 即係唔能夠攞到嗰4000蚊，就係針對嗰啲大陸人咧，有好多大陸人唔知點解有香港身份證，但係又唔喺香港住。你見到投票一車車車落嚟，又有香港身份證嘅，即係我覺得起碼你杜絕咗呢班先啦。咁但係咧就調翻轉咧，就造成咧佢諗漏咗一樣嘢咧，就係、是、有好多家庭主婦都唔係佢申請嘅電表，又唔係佢申請嘅電話費，咁佢咪攞唔到咯，咁咪造成不便嘅。咁佢亦都後來有好多計仔，又可能你證明你同你阿媽嘅關係就得啦。咁其實佢所有嘅 policy 咧，都係似乎係針對緊嗰啲冇香港地址嘅人嘅。咁但係都係俾人鬧㗎啦。咁我就冇鬧到咯。我覺得即係我善良嘅主觀嘅睇法就係覺得原本係好嘅。咁但係你知啊，作為反對派，作為助野黨，咁啊，梗係佢做乜都要鬧噶啦。咁啊，大家中意聽就得噶啦。咁呢個就係民主裡面嘅沙石咯，即係民主世界就係為咗選票，就咩都要啲選民中意嘅，即係好似做網台節目咁樣。哇！即係你屌小陣都俾人話你投共啊嘛，你知而家。嗱嗱，咁所以咧，即係我又唔係政治人啦，所以我夠膽咁講咯。問題就係、是，即係如果你放開懷抱咩都鬧咧，係好爽嘅。即係對心理嗰個壓力啊，或者對工作壓力咧，都係有益無害嘅。原因你翻工而家咁多鐘頭，你要諗咁多把撚咩？即係總之政府做乜都鬧就啱噶啦。咁啊 ，sorry， 即係我就唔會做呢個角色嘅。原因就係、是，即係我覺得你唔經大腦，或者就算你諗，你覺得係咁而為咗人哋嘅 like 咧，你走去咁樣講咧，即係從政係需要，但我唔係啊嘛。咁所以咧，我咪照講咯，即係我逢親講親呢啲嘢啊，我喺 Facebook 度或者我表達到少少一啲，即係唔係佢想鬧嘅人，或者調翻轉嘅睇法咧，就大量嘅 unlike 嘅，我都麻木咗噶啦。咁 unlike 咪 unlike 咯，算啦，反正即係我人生嘅高峰已經過咗啦。即係我去到而家幾多個 like 啊？5800啱啱過，成日都膠著嘅。即係5700-5800咁樣咧，已經交著咗兩三個月咧，都係加10個又減8個，加20個又減17個咁樣咧，即係我都已經麻木咗啦。咁所以咧就令到我更加多自由咧，我即係想講乜咪講乜咯。即係我覺得我希望咧，即係唯獨是咧，我希望大家唔啱聽都唔緊要嘅，唔啱聽你咪即係討論下咯。即係我講得唔啱嘅，咁啊又讀下出嚟咁樣，大家。即係希望能夠令到大家會諗嘢啦，即係唔好我講乜係好緊要嘅，其實我講乜係真係唔緊要嘅，即係我個使命同埋我嘅動機咧，都係想啟發下大家，即係用咩角度去諗一樣嘢啫，即係好似好偉大咁，其實係即係 nobody 啦，其實老實講，即係只不過即係如果唔係點吹三個鐘啫，係咪先？即係你可以咁樣當我係為咗吹而吹嘅，冇問題。 The stranger in Canada, that's fine. The stranger in Canada, 好做唔做 ？Civitano Mel Plimalto， 各位估到未？即将开股。 Sorry， 冇人估到咯，包括我。咁你想开股咪开咯，你唔开又唔会唔记得咗噶啦。即系呢啲串流式嘅网络世界就系咁噶啦。咁咧就仲有想講咩呢？係囉，即係其實正如The Stranger in Canada 呢，就話好做唔做咁樣，咁其實做乜都衰嘅，老實講。假如你又唔審查咁樣，就又有人講嘩，屌你大陸嚟嗰啲有地址都冇，走嚟攞完錢就消完費買完啲嘢就走咁樣，咪又係俾人屌。即係一定，即係俾我做傳媒呢，我都專係跟蹤嗰啲人去影㗎啦。嘩，有啲人一車車咁樣旅遊車，香港冇地址嘅，咁或者有啲本身係香港陀地，但係呢長期都係返大陸嗰度生活嘅咁樣。咁你俾佢你都覺得唔鋸㗎嘛，啲老美即係明明係大陸呢嚟㗎嘛。咁所以係啦，兩睇囉，真係。即係正如我早排話阿陶君衡呢，即係棄子無情呢啲呢，咁即係你唔可以話杜汶澤，但係又唔話黃耀明同埋何韻詩㗎嘛，咪大家都係棄子。即係我覺得諗嘢應該咁樣諗嘅，即係唔係應該，即係我諗嘢係會咁樣諗嘅。咁所以唔好介意呀。咁仲有呢，哦，真係多謝喎，喂多謝呀 Dominic， 20元，继续吹 Green Jenny。我请咗三个 friends 来参加探长 Eat God Party， 希望佢哋来见识下。 见识咩咩 party 啊？即系呢个九吹廿四啊？喂 ，Jenny Wu 啊，你好似都系最近嚟嘅、哦，我好似未问过你系点样嚟九吹廿四嘅咧？系咪以前城寨啲 fans 啊？亦话D 一百啊？亦话万鬼 Studio 啊？亦话？唔知咧，可唔可以讲下究竟你系点样入嚟嘅咧？喂，欢迎你嗰几位朋友先啦，喂，希望你未走啦，即系你讲一句说话嘅时候，可能已经走咗啊！你知香港人网路嘅习惯咧，就系、是、15秒为上限咯。我谂而家即系15秒都顶唔顺就撇噶啦。我有时都系噶，尤其是我见到嗰啲黐晒假眼睫毛啊，整到下巴好尖嗰啲咧，我真系15秒都顶唔到啊！喂 ，Jenny Wu， 你 yes， 我讲咁多个 option， 你边个 yes 先得嘅，大佬 ？Silvertino Melt Limoto 迷面，覆水难收，迷底张感情。 哦，多谢。 Kenneth Flynn， 不过而家又话唔使住址证明、哦， 咪就系咯。我都听到啊，头先黄昏嗰阵。 哦，但系张 form 咁样写嘅，即系 K 型嘅。 所以咧，嗱， 咁唔使住址证明，咁即系啲人 咪大陆嗰啲冇地址咪涌上嚟咯。 系咯。 军益大厦嗰啲咁嘅隐形一户里面有37个人嗰啲咪嚟晒咯。佢唔使有地址啦嘛。 哦，咁即系有啲人可能好耐，唔系，都佢话嗰个住址证明其实银行嘅 statement 啊嗰啲都受噶嘛。 但系嗰啲人真系冇噶嘛。但係嗰啲人真係冇嗱，例如咧，嘉圍村同埋， 咁、哦、有啲人其實因為佢話又可以現金 check， 即係你香港户口其實都得，即 係咪就係咯？即係而家咧，嗱你鬧啊嘛，你鬧我咪益埋嗰啲人咯，啲錢人冇嘅，即係而家係咁嘅態度咯，我覺得，所以點做都死㗎啦！即係你個政府個民望咁差，同埋冇人信你嘅時候咧，你做咩好嘢都冇用，所以我真係好戥嗰啲咧。默默喺个政府里面咧，就出蛊惑，谂住即系抠佢管唔到嗰啲咧。即系其实我好相信咧，政府架构里面咧，依然有好多基层或者一啲冇头冇面、冇出嚟受把嗰啲官咧，或者一啲 A.O. 咧，系好企喺香港人嗰边嘅。即系我善良嘅愿望啦，即系好做好多嘢咧，系好想企翻喺市民嗰边嘅。但系你个大佬。是出賣了我們嘛，咁所以人人都唔信你呢，所以做乜都冇用，而家明顯本撇啦，冇地址都得，即係我頭想講嘉圍村同埋紅磡呢兩個選區嘅人，有好多俾某個建制派嘅區議員呢，就攞咗佢哋嗰個人名就懟落去另外一個選區，嗰啲樓拆已經搬曬扯，但係未拆走，未拆層樓嘅，就呃咗佢落嗰啲地址度投票嘛。咁嗰啲咁嘅空置單位就大量呢，大陸冇得住嗰啲人呢，就借咗嗰個地址要嚟投票㗎嘛。咁但係諗住嗰班人呢，就冇住址證明㗎，冇理由你一間就嚟拆嘅唐樓嗰度有個電費單㗎嘛。咁原本嗰啲人呢，就算啦，嘥氣就唔嚟香港啦。而家突然間改返唔使地址證明呢，喂屌，肯定嗰度唔多唔少都係10万-8万落咗嚟攞你4000蚊囉。咁又係俾人屌囉，最尾。 喂 ，Jenny， 经人家介绍的，你好鬼马 吓、啊，即系点啊？好鬼马，好鬼马呢个 term 咧都几好笑啊！即系鬼马相星啊，仲有嗰啲咩啊？即系呢啲系近来，我谂你同一个00后啊，你好鬼马、啊，佢话即系点啊？咁样咯，咁我梗系知啦。咁啊，即系我都大概估到你咩年纪啊 ，Jenny。咁我冇年龄歧视嘅，如果歧视年龄，咩歧视自己系咪？咁啊，欢迎你同埋你嘅朋友嘅。喂，咁啊係啦，即係我除咗呢，即係我對於4000蚊嗰個睇法就係咁樣啦。咁另外呢唔知呢度嗰啲長者呢就有冇人叫你換身份證呢，同埋我都冇留意嗰個換身份證嗰、那個日期嗰啲資訊喺邊度可以收到呢。 我睇咗啦，有排都未輪到你 呀。係咪咁我真係想諗下呢，可唔可以唔轉㗎呢？唔轉有咩會罰錢定係點㗎呢？定係當自己冇咗身份㗎呢？ 咁唔會㗎，唔會 嘅。係囉，即係老老實實 我就想试下咧，即系唔转咯，因为唔转系有理由嘅，唔系斗气啊。因为佢新嘅身份证咧 RFID 啊 ，RFID 咧可以隔空咁样咧系 access 你个资料嘅，系非常危险嘅。咁我唔系唔信得个政府，只不过我系好睇得起大陆嚟嗰啲贼啫。因为咧大陆嗰啲科技咧个普及程度咧系绝对系劲过香港嘅，即系香港。譬如對大家唔會專登嘥時間咧，去點樣 hack 一部 ATM 機去坤人啲錢噶嘛？但大陸啲人就會嘅、哦，咁即係佢哋好有決心咧，要做一啲衰嘢咧。尤其是遲幾年，如果真係資爆嘅話，喂上面賺開錢嗰啲人經濟差咗，會做啲咩咧？嗱嚟香港搶咯，咁有啲好壯健嗰啲，梗係用暴力搶啦。但係唔壯健嗰啲。咁咪就係食腦囉。咁我哋 RFID 嘅身份證嘅資料就周街浮㗎喇，變咗。咁唔通又好似 X-Men 咁樣搵嘢笠住張身份證咩？咁當然要㗎喇，到時就即係 X-Men 搵佢頭盔笠住自己個頭㗎嘛，係咪？咁就所以呢，我覺得即係抗議唔換身份證囉，睇下冇人加入呢個行列啦。即係我真係唔想換㗎，老實講。即係你唔當我係香港人仲好，即係根本咩都唔係都得㗎，其實香港。即係我覺得，反而你如果你有五粒星喺你個身份嗰度咧，我覺得係相對比較難受添嘅。咁所以即係除非逼到最後，唔知道有啲咩懲罰或者出入境都有問題嘅，先至攞咯。唯有或者罰錢罰得好金嘅，因為他律底下而夾硬做嘅。咁我都唔排除我唔會就範。咁但係我真係唔想咯。但係咁啊，慢慢沉澱下先啦，即係睇下。睇下点啦，同埋有冇人更加了解嗰个新嘅身份证系点解要换呢？有咩动机要换呢？咁样，你或者系咪都唔会系嘅啦？咁或者我如果翻到大陆住嗰啲人，好日都唔翻落嚟香港嘅，咁miss 咗换唔到咁点咧？系咪佢嚟唔到香港或者出唔到境咧？即係好多嘢都唔知嘅，即係有待慢慢沉淀下。 梗係唔會啦，咁有啲人移咗民好多年咁樣翻嚟換都得㗎。 嗯， 冇嘢㗎。 Civitano Mount Plimoto 探長唔知道點解係將感情 咧 ，Restranger in Canada。總之就係搞到黑人憎。Don't feel like going to HK till after the fall of 共產人資產上。Restranger in Canada。共产党， 嗯，明白，系咯，咁所以大家有冇资讯啊？甚至乎有冇人系第一批换嘅咧？呢度第一批嗰啲系咪应该八九廿岁嘅？应该， 梗唔系啦，最后生嗰啲啊。 哦，后生开始换啊，今次。 所以廿零 岁 嗰啲啊。 哦 ，OK， 系咁咧，就另外咧就想讲下咪就系头先。讲过唔知我睇一单新闻呢真係好笑喎。我听就咪讲嘉围村嘅无端端。就係、是、呢就係佢坤啲阿婆呢就走去填咗人哋个地址。咁呢嗰阿婆呢上镜就话之前又好紧张，跟住选咗个区议员自动当选呢攞返啲赠品呢又唔睬喎咁样。喂，即係其实呢个呢我好希望呢即係同好多屋企有老人家或者本身你係老人家嘅朋友傾傾偈咧，甚至乎咧，有啲係民建聯啲老友，即係有份監聽九七廿四嘅。嗱，雖然我不嬲咧，我都覺得咧，我呢啲咁嘅得嗰一百零幾人聽 live 嗰啲，即係不足為患啦，加埋條數都唔夠三千嗰啲，即係唔好諗太多，以為有人監聽啦。哈，點知我真係我以為自己諗多咗咧？點解最近我家姐就同我講？佢有個老友呢即係三十幾年前你認識佢嗰個阿姐呢記唔記得我話記得。佢話佢最近呢唔知點解呢 cap 咗你張圖呢好似係九七廿四呢個圖啊。就呢跟住問啊呢、這個係咪你細佬啊好耐冇見喎咁樣。咁原來呢嗰條友就係民建聯嘅。咁原來呢民建聯啲人係會睇九七廿四㗎喎。即係如果你喺度聽緊你又係民建聯呢或者工聯會啦或者新民黨啦即係總之都係嗰啲即係人似人嗰啲咁嘅政黨嘅支持者咧，就請你咧記住咧，即係嗱，我唔係同你惡言相向，我唔係譴責你啊，我只不過同你講咧， 你帮紧嗰啲党咧，假如咧你俾佢咧好容易咁样得逞，好容易咁样攞到啲立法会嘅席位，不过而家讲得太迟啦，因为攞咗超过一半啦。咁嘅时候，佢就会赠品都唔俾你啊！即系你唔好谂住喺身上攞着数啊！原因就系佢成日借你啲人去拉票啊，借你个身份去投票啊。咁香港嘅胜咗咧，仲系不记名投票嘅。你啊，千祈唔好俾即系同呢啲人讲义气。你啊，千祈唔好以为佢真系及到你投咩票，系冇呢回事嘅。咁于是乎咧，你咁唔好彩，你有啲咁嘅朋友，或者落喺呢啲人身上，屋企人，或者你唔好唔好彩咁样，即系误入歧途，同咗呢班人轻交，同呢班人饮饮食食，或者你嘅公司、你老细、你嘅同事对你好好嗰条友，点鸠你去入呢啲咁嘅党嘅朋友咧？你唔紧要嘅，如果你系为咗自己，为咗香港嘅下一代，好希望你继续留喺嗰个党，但系到时都有投票。你专登投翻对家，无论边个都好，总之唔系民建联，唔系工联会，唔系新民党，总之系投翻对家，其实系为咗你嘅党友，为咗你要交代嘅朋友，系好负责任嘅一个行为。原因系咩呢？呢啲唔系唔讲义气，呢啲一个好讲义气嘅行为。原因就系你继续留喺嗰个党，而呼吁你啲朋友投俾对家，当然暗中投俾对家啦。有咩好处呢？就系、是。你哋一路都即系你个党一路都欠一啲选票，即系仲系好肚饿啊！要周围揾啲选票咧，于是乎咧，你哋嘅阿爷咧就会俾啲分定你哋，搞多啲活动啦，搞多啲蛇仔饼种啦，请多啲人嘅 head count 去帮手拉票啦。咁呢啲系一个产业嚟噶嘛？咁你同你嘅朋友或者你屋企人或者你阿婆有蛇仔饼种，或者有人有人工去做呢啲。帮人拉票氹啲阿婆去投票嗰啲咁嘅行为呢全部都係钱嚟嘅。咁如果你个老细一日未得到请一日未过一个数量嘅票数呢佢一日都要出呢啲钱嘅。咁如果你好落力啊所谓好讲雷气啊所谓呢就好勤力帮你啲咁嘅民建联拉票呢咁好快就玩完嘅。即系下一届嘅立法会，佢再多两三席咧，你系完全你不单止俾人哋 lay off 啊，即系仲冇啖好食啊，连个月历都唔俾你啊！嗰个阿婆话，因为佢搞掂咗，自动当选咗，即系呢个就系、是、即系无懈可击嘅现实嚟嘅。即系你揾到一个理由驳我咧，就唔该你喺度留个言咯。即系我绝对系希望留翻喺民建联里面啊。咁嘅时候。咁你咪大家繼續呢個產業咪繼續 run 囉咁共產黨一路要畀錢囉係咪啲錢都係冤枉嚟㗎啦咁所以呢即係你為咗可以持續可以為咗保持現狀不變又可以有蛇齋餅種又可以令到議會有一個拉腳嘅局面又可以互相監察互相都唔可以做啲太離譜嘅衰嘢嘅時候真係多謝你繼續留喺民建聯囉老實講即係我唔係講負面說話嘅呢個係一個策略嚟嘅為咗你自己喂唔通你同我講你真係為咗國家啩唔撚係嘛咁所以呢係囉記住票投社民聯就食窮民建聯咁樣，未必係社民聯嘅，你公民黨啊、民主黨都得嘅。你爭民主黨咪唔好投民主黨咯，大班人爭民主黨啦。咁你爭公民黨咪唔好投公民黨咯，咁啊投翻社民聯咯，係咪先？因為我而家成日都聽到啲人咯，最撚爭嗰、那個嗰、那個楊岳橋噶啦，屌你又甩底又炸低地話睇電視都食屎啦咁樣，咁你咪投社民聯咯。嗱，社民聯冇嘢話到佢啦，係咪？咁唔通話吳文遠溝咗周晴，你唔中意啊？係咪先？都好耐啦，系咪先？咁所以即系你嗰啲所谓招土派咧，不知所谓，招乜嘢土啫？即系大把选择啦，你唔系一定要投民主党噶，你唔系一定要投公民党噶，咁你投独立议员又得，你投范国威都得噶。屌你，即系你咪戇鳩咯，即系招土，招土系至到冇晒选择你先招土啊！而家唔系冇选择俾你啊嘛，系你要拣女婿、拣男朋友、拣老公咁拣法。你望鳩咯，咁樣嚟投票，但係多數人都係咁嘅 ，sorry， 即係一竹篙打咗一船人，你真係對唔住。 Ultramanx 96 出街隨時帶住一卷類似 aluminium foil paper。三輪車夫，大家好，今日好多人發現喎。Strange in Canada. Only if you repurchased things from mainland China by mail, your phone now can be tracked to get the rest of your personal info. Civitano Malcamalto, 提示 Leslie 嘅玻璃之城。喂 Jenny, 有冇老人家上你個探長個台呢？Fish 104 Fish 政府宣传片话将新身份证芯片速度快咗，要咁快做乜 ？With Jenny，共产党专有好嘢出， 梗系啦。喂，咁咧就Ultraman 话带卷女子都得噶，咁啊容易啦，咁啊自己都做到啦，即系整个 用石子咯， 整个套咪得咯，系咪先？ 有呢啲卡片套噶， 系我就用紧一啲防磁套咧，因为我屋企个门卡同埋嗰啲八达通咧，一摆埋一齐咧就信号好混乱，两边都用唔到。咁于是乎咧，我就先搭买一张$30嘅一张防磁卡咯，咁啊系 work 嘅。咁但系咧喺臭汗场买嗰啲$9嗰啲就唔 work 嘅，我试过嘥钱。 好似得喎， 我试过唔得啊，第一次。啊！我第一次唔喺臭汗場買嘅，喺臭汗場嗰個出口嗰間電話鋪賣$9，但係唔得嘅。 臭汗場好似得啊！ 臭汗場得啊！係啊！咁啊，大家去臭汗場買啦，$9啫嘛。 但係又唔同啊，防刺又唔同 RFID 又第二啲嘢嚟嘅，咁啊，所以要遲啲先知啊，呢個遲啲第一時間通知俾大家咯。咁啊，三輪車夫咧，你可能好耐冇嚟啦，其實近來都好多人留言，但係咧，watching 嘅人數好少，留言又多，其實都係某程度一個 filtering 一個好現象嚟嘅，即係話咧中意咪繼續聽咯，即係你講乜都會，即係其實唔係我講啊，我三番四次咁講咧，九出廿四唔係一個單向嘅節目嚟嘅，即係唔係有我講冇人講嘅，甚至乎我真係靠大家學好多嘢嘅，真係咁咧，即係好多起碼唔同睇法會諒解別人多啲啦，或者理解別人多啲啦。咁咧，但系咧就少咗人入嚟，因為有啲人冇耐性嘅，即係覺得我講嚟講去講唔到佢想聽嘅嘢，咁啊就自動流失噶啦。咁啊好多謝佢哋體諒啦，即係走都要多謝嘅啦，唔係好謙虛啊，真係。咁咧就留喺度嗰啲更加要多謝啦，即係你嗰百幾人、100人咁少咧，都有咁多留言，即係證明咗係個生態改變咗啦。咁啊，仲有啊。是一张晶片，即是将身份证那张芯片速度快了，那怎么样快来做什么？做什么要快啊？即是过关快回一秒这样啊？想着挑都戇鳩啊，真的。就是咯，即是这个理由已经令我不想换啦。即是一定是十个好处，不是十个理由之中有八个都是衰的，即是我认为，因为我不信他嘛，一定有阴谋添，我觉得。即是想配合大陆那些人口控制啊，人樣啊，或者你個身份更加容易可以操控啊，提取到，即係將你嘅生活嘅點滴咧，了如指掌啊，簡直可以。Jenny 就問有冇老人家會上你個探長個呢個台啊咁樣？嗱，實不相瞞啦。我啱啱自己開翻個九吹廿四嘅時候咧，我都仲係好多 D100 嘅遺產嘅。當時即係所謂 D100 嘅遺產咧，就係因為我曾經喺 D100， 可能甚至乎如果你係近來先聽九吹廿四咧，我懷疑你未必知咩叫 D100 添啊。咁 D100 咧就係一個老人嘅網台嚟嘅，即係嗰個主持人又老啦，啲主持又老啦，後生嗰啲俾佢排斥扯曬噶啦，幾乎係。咁咧，所以咧，即係包括啲聽眾咧，都好老嘅。咁老到咩程度咧？老到就係咧，即係無端端可以拎10万-80万出嚟捐嗰啲上曬岸嗰啲老人家嚟嘅。咁咧，我亦都親眼見過嗰啲老人家嘅，因為嗰陣時成日都公開籌款啊，即係D100最多就係籌款活動嘅。咁佢亦都次次都成功嘅，即係你吹佢唔漲。咁咧，甚至乎咧，嗰啲網台嘅，即係嗰個老細咧，拎屋企嗰啲舊嗰啲碗碗碟碟出嚟咧，嗰啲老人家咧都如珠如寶喎，即係好似買古碗咁買嘅，即係一個 哇！特特嘅碗同埋碟咧，一套咁樣咧都可以800蚊拎走啊！咁樣咧，一個有積生曬瘦嘅冰桶咧，都有人轉燈唔知三五嚿水車走嘅，即係好神奇嘅嗰、那個直頭係多重宇宙咁樣嘅，即係好似唔知去一個咩一個嗰啲非洲部落咁樣，即係見到呢啲都好值錢咁樣。咁咧就嗰班聽眾咧就義無反顧咁樣支持嗰個台啦。咁我覺得嗰個台咧本來就幾好嘅，真係，因為又為民發聲啦，為人請命啦，又對社會有多公益啦。個老細又發明呢、這個唔係發明嘅引入呢、這個救命鐘啦，有好多好多對社會個貢獻好大嘅。但係咧有樣嘢咧，我非常之反面咧，就係好崇拜毛澤東啦。佢 office 咧有大大細細嘅毛澤東嘅瓷公仔啦，咁樣即係呢樣嘢令到係就係嘔吐啊，簡直係。咁我即係覺得，哇！一個人可以咁即係把口就行緊公義，但係咧就崇拜毛澤東嘅，即係一個魔鬼咁樣咧，即係我撈唔到呢啲係咩人，我亦都覺得深不可測。咁所以咧我就離開咗啦。咁咧。當初呢就我喺佢度做呢，我都係做一啲好低級嘅節目嘅，即係所謂低級呢就係個主流啲人鍾意我鬧邊個狂撚鬧，即係你自己唔信都鬧，鬧到撲街，自己企喺個道德高地，咁呢就嗰啲人就好開心㗎啦，嘩即係你講完之後我真係舒服曬呀，屌真係探咗好嘢咁樣，即係嗰陣時曾經呢佢好俾面我呢，就我一個禮拜四日節目嘅喺嗰度，即係最高峰嘅時候，咁咧就佢覺得哇，身為一個素人咧，即係你咁多人聽咧，就梗係在商言商，即係更加吸到多人聽，梗係俾面啦，係咪？咁我覺得即係對我嚟講咧，即係你吸引到啲人聽，覺得你講嘢好好笑啊，覺得你鬧得好啱啊，咁呢啲，即係對我嚟講係一個階段咯。即係我覺得，即係梗有嘢要有人咁做嘅，我覺得個社會即係。大家已經生活得唔開心咯，有條友幫你手鬧咧，鬧完之後咧，你又舒服曬，自己咩都唔使做啊，上街都唔使上咧，咁啊真係好有價值嘅喺個市場度。咁但係我做咗幾年呢咁嘅幕前嘅為民請命咧，我覺得好悶咯，同埋好冇意義咯，亦都覺得自己已經成為維穩嘅一部分啦。點解維穩呢？因為我講完啲嘢，你舒服曬之後咧，你咩都唔使做，就好似自己咧為咗個社會貢獻咗好多咁樣。因為貢獻咗咧，就係好似贖罪券咁樣咯。因為我有捐錢俾呢個台㗎，捐錢俾啲一萬咁樣捐㗎，咁我覺得自己咧贖罪券咧買咗，就覺得自己對個社會有貢獻喎。咁而我哋嘅所謂貢獻咧，就係喺個麥度喺度鬧咯，跟住咧喺啲現場嗰啲即係遊行嘅時候出嚟籌款咁樣喺個麥度嗌完之後。跟住又係食飯咁樣咯，即係我唔係話冇用啊，但係只不過我覺得呢個階段對我嚟講係已經覺得我好憎自己啊。其實有一段時間咧，屌你做撚埋呢啲咁嘅嘢，你自己都即係最冇腦嘅人咧，就係唔使諗鬧我先咁樣。但我就自命自己好中意用腦啦，咁所以我就不屑做呢啲咁嘅幕前嘅鬧咯。咁啊，即系我唔系话闹紧嗰啲人系错啊，即系我觉得我自己照镜都憎咗自己嘅一排，咁所以我而家9/24对我嚟讲咧，即系我唔重复啦，你有时间你听翻以前啦，唔听都算啦，即系你唔明都冇乜所谓啦。咁我觉得即系个咁嘅空间咧，我个概念就系好似成班人出嚟倾偈咁样，有我讲有你讲咁样，大家交流下意见。咁我成日讲真啦，即系讲秘密俾大家听啦。即係好多時呢，有啲人同我唔同意見呢，我睇完嗰啲我係會擺喺心度嘅，即係我會即係覺得啊，佢講嘅嘢真係好有道理，咁我慢慢呢我都會即係聽咗佢哋咁講咗之後，我會有啲 adjustment 嘅，即係有啲心水清嘅網友佢都覺得啊，我以前可能有啲嘢洗為一邊鏡諗唔通，但係而家通咗喎咁樣，即係我講堅，我真係覺得呢個係一個空間呢，可以大家讲一啲大家都未必睇得通嘅嘢，大家都有盲点，我有盲点，你有盲点，即係讲出嚟如果通咗呢，即係我觉得人嘅智慧係咁样累积嘅。咁甚至乎有位朋友俾啲谜语我估啊，咁我真係估几都估唔到喎，咁样。咁我咁我等佢开估囉，咁开咗估我都唔明喎，咁即係开咗估都唔明呢，就係我智慧嘅问题啦。咁所以呢就你想解就解一下啦。咁所以我覺得難得嘅空間啦，即係都有100人挨住咁樣同我一齊吹水，咁我覺得 即係非常之有福氣啦，即係可以一個禮拜咁樣出嚟講講下嘢，咁樣又冇咩錢銀瓜葛，又唔係話等緊你嗰啲sponsor 我先會講，即係只不過調翻轉，即係如果大家又冇 sponsor 又唔即係交都唔派嘅話，咁即係 sponsor 一個唔係實質嘅，唔係實質嘅一個鼓勵嚟嘅，係即係喺個心理上咧係一個好大嘅鼓勵咯。咁所以多謝阿 Dominic 啦。咁啊，繼續吹都擺低20蚊咁樣，你真係幾唔話得。咁啊，就係咁樣啦。咁啊，讀下大家嘅意見先。 CB 幫得佢哋嘅點會有智慧明白你講嘅説話。Wait Jenny 朝頭食屎大毛佬就真。Steven M A C A U 朝到港大學生會都俾人浸透迷。Wait Jenny 共產黨專出賣人性，互相鬥賤鬥下流鬥地痞，是馬可思共產黨宣言講述的。Ring him off move新晶片要同大陸系統融合，方便管理。 Win Jenny， 我知 D100 但不是我的網台。The Stranger in Canada， 大陸學生滲透就一定會有，因太多學生去香港讀書，幾年畢業後就可以做港人。 其實我覺得咧，嗰啲大學生咧，香港真係唔肯爭氣嘅，即係應該調翻轉嚟反滲透佢啊嘛，即係洗翻佢腦啊嘛。但係香港人就點會？即係啲質素咧，淨係走向極端嘅，即係就鬧，一係就中意，即係冇中間嘅，即係覺得好弊嘅，即係呢種諗嘢方法。即係我覺得我要訓練自己咧，就成日都有啲另外一啲角度去諗啦，甚至乎調翻轉喺佢嘅角度諗，你先可以擊破到佢哋嗰個盲點噶嘛。咁例如嗱，頭先有人潑冷水啦，就話。幫得佢哋嗰啲啊，點會明白你講嘅？即係比較智慧明白我講嘅説話。就算佢哋冇咁嘅智慧咧，咁但係你提及到嘅利益咧，就會又加翻少少智慧嘅。即係我始終都有呢、這個良好嘅願望啊，或者我你話幼稚、天真好啊。即係你講到佢哋嘅著數嘅層面咧，佢哋就會嘥少時間去諗噶啦，講堅嘅真係，因為佢哋嘅動機就係諗住攞著數啫嘛。你好真係愛國咩？咁所以咧，我認為如果你真係有個咁嘅朋友，甚至乎真係監聽緊嘅咧，你真係不妨諗一諗咧，即係話咧你嘅著數啫，你唔好講咩叫啱咩叫唔啱啦。咁仲唔夠呢個理由已經好大啦，係咪？咁而我頭先講嗰個關係咧，你有冇一啲嘢可以啟發翻我啊？即係我睇下有冇講錯到啊？這個係唔會錯的，真係我暫時冇諗到一個虛位喎。喂，因為佢得逞咗之後，佢睬你好戇啦，你都明知係咩人嚟㗎啦，係咪？咁啊，仲有啦，嗰啲焦土嗰啲真係冇辦法㗎啦，食屎大冇腦，咁食屎大同埋冇腦都係上一代教出嚟㗎啫，因為佢老豆老母好忙，唔得人教佢啲人生嘅大道理，咁佢自然食屎㗎啦。咁啊，呢個係共業嚟嘅，我認為係。咁所以我都唔會怪嗰啲食屎大嗰啲嘅，真係。因為真係共業嚟嘅，即係同埋香港人喺呢幾十年咧，即係相對而家嚟講咧，係發光發熱啦，好光輝啦，好有成就啦。但係大家有冇諗過成就係咪真係單憑你好勤力啊，同埋你好靈活變通啦、啊，獅子山精神得嚟嘅咧？咁以我嘅研究就絕對唔係嘅。咁你覺得泰國人啊、菲律賓人佢哋唔聰明唔勤力咩？菲律賓人就可能真係差啲，但係泰國人都好勤力噶嘛。咁或者台灣人，你覺得人又唔勤力咩？咁點解韓國人都勤力㗎？但係點解人哋會喺戰後會輸俾香港咧？咁因為香港俾英國殖咗民之後咧，好多嘢都唔使一般市民去理啊，佢淨係理嘅就係揾錢。咁同埋演藝界你相比下咧，你真係睇翻以前七八十年代嗰啲關谷英都出得唱片嘅，屌你咩龍嘅咩大佬，即係識人嗰個識字啦。當然嗰陣時，喂，即係其實以前我哋嘅文化，即係嘅音樂咧，即係問題就係你唔識得去揾人哋另外一啲地方嘅聽，你冇得比較，你焗住大家都要睇無線，大家都要聽嗰啲咁嘅垃圾，你先至覺得嗰陣時好光輝啫嘛。就係人哋戰後之後，黨禁報禁。即係個政治嗰個生態好鬼混亂，咁令到佢哋好多嘢都禁止，相對保守。咁你香港先有機會啊！你唱乜都得，你編咩劇都得嘅嗰陣時。 即係唔係都一定有銷路㗎啦，即係出埠，譬如賣啲戲去韓國啊，賣啲歌去台灣啊咁樣。喂，因為人哋嗰啲人當緊兵嘅大佬，邊有靚仔啊？有都老土啦，係咪先？咁你香港有個好嘅機會咧，可以萌芽到，就令到你影響翻人哋嗰個文化，咁你為之叫叻，就唔係憑實力嘅，我認為。咁所以即係而家就最老實㗎啦，你要睇翻 YouTube 舊嗰啲歌。因为我夠膽講呢，即係用我嘅 judgment 呢，超過一半都係好撚難聽嘅舊嗰啲歌，真係。即係明明嘅抄一首 funky 嘅音樂呢，但唱嗰個友係唱粵曲腔㗎喎，屌你呢就難聽到喊喎，簡直係。但係以前都賣好多嘅唱片㗎喎，都影響到外國㗎喎，影響到馬拉㗎喎。即係呢啲嘢，咁所以呢啲人話唉香港氣數已盡啦，其實我覺得之前嗰啲所謂好嘅遭遇呢是冤枉得返嚟嘅，咁而家只不过係因为你哋长期都唔勤力呢，俾人哋追过你，而香港人最可耻嘅地方呢，就係连对政治都唔勤力㗎嘛，样样都有鸠佢㗎嘛，即係咩都讲一句都唔够胆嘅，又或者咩都话算啦，你唔够两个啊，甚至乎投咗共啊，屈服咗啊，匿埋啊，听完个网台节目以为自己做完社运啊咁样，咁咪今日嘅结果咪咁样囉，你睇立法会就最清楚啦，啲议席又慢慢少啦，越嚟越冇我哋嘅聲音喺裏面啦。咁呢啲係長期累積返嚟㗎嘛。咁你講共產黨戰甲咩都做得出嘅，咁當然係。咁但係佢都有個好渣嘅對手，佢先可以咁叻啫，老實講。咁所以與其係咁喺度呻呢，話唉香港而家同以前都好唔同啦。咁但係其實大家都有份做到今日嘅局面囉，我想講係。咁如果你咩都唔做，咩都唔改變嘅，有得佢侵蝕嘅，你睇翻中國近代嘅歷史咯，即係南京，即係國共之間封咗個嗰條村，死咁多人，原因就係軍隊好少，市民好多，但係點解嗰啲市民都離唔開嗰條村呢？即係又唔准入，又唔准出，咁樣鑑生餓死幾十萬人咁樣。喂，因為大家都覺得鬥佢唔過啊嘛。咁但係如果每人拎碌棍出去打死佢哋啦，國軍都有堅強嘅武器啊，但係共軍咁少武器，你都唔夠膽反抗嘅，即係呢啲咪就係中國人嗰種特性囉。即係我講嗰個個別事件，我唔知點樣個 term 唔知係咩，即係有單事件就係咁樣。因為我近來成日聽馬鼎盛講嘅野史呢，即係我覺得好值得反思呢，即係我哋民族出咗啲咩事呢，咁你慢慢會從中呢你就可以了解到中國人嗰種之所以幾千年都係跪喺度做人呢，係真係有理由嘅，即係同埋要自己反省同埋檢討一下囉。咁啊，如果大家唔知道講咩馬鼎盛呢，你就可以去返港台啲 app 啦，又或者去 Car Square 嗰個網台 app 嗰度呢，就聽返廣東廣西呢，就其中每逢星期一其中有一日呢都有馬鼎盛嘅，咁佢又好老實嘅講啲嘢，因為佢呢親歷其境，被共產黨蹂躪過，他亦都曾經做過小仙隊，亦都在文革的時候打過老師，即是他是最第一身，就不像他旁邊那些人呢都未能受過共產黨的苦呢，就喐啲都是美國佬是最衰的，什麼都是因為美國佬的。即是我不明白為什麼一些應中關社的當時的知識分子呢，即是70年代那些中流砥柱呢，無端端就至今墮落走去認中關社嘅，即係無端端走去投共嘅，至到今日呢就滿口明明佢生活喺一個地方，佢嘅 benefit 全部都係由殖民地政府俾佢，包括平安、安全、自由同埋有讀書嘅機會，佢不單止唔感恩呢，仲成日呢即係喺度反殖啦，仲成日呢就覺得好偉大嘅社會主義啦，即係仲係好崇拜中國嘅文化啦，即係崇拜嗰種中國文化冇壞嘅，咁但係佢唔認清楚究竟你今日得到嘅，你有生存嘅機會咧，靠啲乜嘢咯？你應該避開嗰啲嘢，但係你調翻轉咧，仲係好崇尚一啲大中華嘅諗法啦。最主要就係、即係覺得美國咩都係邪惡啦，美國梗係邪惡啦，資本主義實邪惡噶。但係邪惡唔過假嘅共產主義啊嘛，大佬。咁所以咧，我建議大家聽下馬鼎盛講下佢嘅經歷咧，真係得益不少啊！實在。 我剛才讀到哪裡呢？哦，好像這裡。 The stranger in Canada， 大陸學生浸透就一定會有。 哦，sorry， 讀錯了。 因太多學生去香港讀書，幾年畢業後就可以做港人。The stranger in Canada， good approach with open mind。 哦 ，Jenny， 我聽過 D100， 我暗中也有點懷疑佢背後的動機是什麼。你現在又話有人崇拜 Chairman Mark， 人渣也 ，Kenneth Lee。亨利都是焦土派 Jenny 以前香港人要求低 Steven MACAU 香港人根本无可能反渗透，但我不排除某些人例如探长可以感染到少数人The stranger in Canada 可悲的是港人多只要搵钱，不会多花时间思考。恒恒长春围城， 是啊，长春围城啊，即是这些就是一个典范咯，即系其实呢个系一个比较近啲嘅例子啊。你讲紧清朝咧，啲汉人咧系俾少数嘅清朝人逼佢扎边咧，都冇人反抗嘅，即系都冇人够胆耶嘅，因为少数啦。即系我成日睇啲旧嗰啲电视剧咧，成日割咗条边，跟住又俾人斩头嗰啲咧，即系都有少数嘅。但系点解有喺戏嗰度咧？因为真系太少啊！即可歌可泣啊！即系点解啲 superhero 啲戏成日都系做极都有呢？因为现实冇啊嘛，咁所以怀疑紧嗰啲咁抽紧啊，啲唔捻知坚定流啊，真系啊！抽紧唔系对抗清朝，好似抽紧系对抗日本仔嘅，系啊，即系类似呢啲啦。即系所以大陆嗰啲咁嘅手撕日本鬼子咧咁受欢迎啊，血脉沸腾啊，就因为现实冇啊嘛，你问自己都唔够胆。咁咪成日指意人哋咯，即系到今时都冇改变过噶，人人都系搭顺风车噶咋？顺风车嘅意思就系、是，喂你做社会运动家，梗系你顶啦，喂你舐嘢咪一齐屌鸠你咯，即系你付出嗰啲人唔记得噶啦已经，所以我觉得好危险嘅，而家啲人咧系咁吹奏嗰啲政治人物咧，即系件件都甩皮甩骨噶啦，最尾连长毛咧，即系一个无懈可击嘅一个政客咧，都而家都俾人哋又唔知啊，即系唔。即系争长毛嗰啲啊，讲唔出长毛做过啲咩令到你争嘅，系黄毓民争咗，你又争埋嘅啫。即系我识好多人都系咁样，即系谂下几咁可悲啊！即系香港人去睇一件事咧，都系崇拜权威咯。即系温所觉得黄毓民讲得好啱，黄毓民无端端话长毛欺世盗名揾笨柒，不停咁样重复欺世盗名揾笨柒呢句 term 咧，又冇人问佢点样揾笨柒啊，咁啊冇人理咯。总之争埋嘅。总之长毛出嚟就唔投佢票嘅，连社民连都争埋嘅，真系好奇怪咯，我觉得。嗱，我咁样讲唔系要你中意长毛啊，即系我讲一个例子咋，只不过系即系中唔中意佢啊，你自己揸主意啦，当然。但系你都有个理由啊，中意同唔中意系咪？同埋况且投票嘅嘢唔系你中唔中意嗰个人噶嘛，佢唔系你男朋友嚟噶，佢唔系你嘅女婿嚟噶，佢系一个工具嚟噶嘛，其实系。咁你理得佢？沟鬼妹定沟假妹啫，系咪先？即系有啲人连咁样都系一个理由嘅，有啲人甚至乎话长啲头发咁长咧，觉得有少少缩缩地嘅，都有人讲得出嘅。即系我真系听过唔止一个人讲嘅。即系你谂下，香港人真系低能到咁样嘅，即系冇嘢讲嘅，真系。所以呢个咧系一个共业嚟嘅，即系你唔好赖啦。即系其实好多人自己都有份令到有今时今日嘅局面嘅。即系你唔认都冇所谓，但系你从今日开始 turn 一 turn 自己，唔好。即系崇拜权威就得噶啦，其实。 Steven MACAU 马鼎盛应该无做凤凰台先咁坦白。 哦，系咩？ 红有本书叫《雪白血红》，有记载呢场战争。 哦 ，OK。叶 国亮 ，Hello。 喂，叶国亮，好耐冇见你，即系咁夜先嚟咩？喂，咁啊，其实上面有啲朋友都讲出一啲系啦，即系。你覺得 D100 懷疑咁嘅背後嘅動機係乜嘢？咁唔使懷疑咁多嘅，即係好明顯嘅，其實都喂咁就我即係今日太好啦，因為我直接一氣講咧，就大家又好似有興趣搭到嘴咁樣咧，即係最好。因為嗱，正正就我呢幾日咁得閒，我先做少筆記啦，即係負翻丁點嘅責任啦。因為長期我都係好唔負責任地。擘大口就講嘅，即係我只係分享翻我平時嗰個睇法啊， 我見到嘅嘢啫。咁但係今日有少少寫住又好似好啲囉，就流暢啲，就冇咁多 dead air 囉，就更加多謝大家不停咁樣搭爹囉。 The stranger in Canada， 很多人移民後因英語不佳，很難融入西方社會，所以覺得被歧視因此還是中共好， 冇咁簡單呢，冇咁簡單呢。我覺得唔係中英文唔好，係個自卑心作祟啊。 The stranger in Canada， 有四。 係，明白。嗰啲都唔係叫有四啦，屌你喺網上打下嘴炮，即係有人睇得明咁解啫。但我覺得問題呢，最主要就係、中國人好鍾意呢，好 care 人哋點樣睇佢嘅。即係你喺網絡上面啲嗰啲長輩圖呢，你就知道呢，或者長輩文呢，就成日哇連鬼佬都唱海闊天空啊，咁好撚開心㗎喇喎，不停咁瘋傳喎，屌你老尾啊。咁賓佬夠唱 Chicago， 咁你唔覺得即係賓佬好冇面嘅咩？咁即係或者你覺得 Chicago 好威咩，因為賓佬都唱咁樣。喂，即係中國人成日都好介意呢啲呢，就成日即係覺得啊，鬼佬都識講 Johnson 咁樣，哇好 cute 咁樣，啲港女又已經濕曬啦咁樣。即係點解？即係唔係話佢哋唔 cute， 即係唔係話佢冇誠意？咁但係點解你咁需要人哋對你嘅認同，你先至會開心嘅呢？即係我唔明嘅呢啲，我自細都覺得好鬼懦嘅，即係我從來都覺得好好笑嘅。喂，咁鬼佬咁又點呢？即係你覺得鬼佬係一啲嘢咯，你心目中可能即係點解唔可以大家互相？即係一個好世界公民咁樣看待呢，咁樣。咁同埋有好多長輩圖呢，鍾意嘩馬雲嘅五句說話真係發人心醒嗰啲。屌你老咩，馬雲講嗰啲你小學都聽過啦，係咪？點解馬雲講你先走去瘋傳呢？即係呢啲即係狗狗俾你吃屎呀，即係中國人就係鍾意咁樣㗎，唔知點解。啊，李澤楷又點呢？李嘉誠嘅講咗七句嘢又真係呢無懈可擊呀，咁樣嗰啲。屌，唔知你係咪曾經都有份傳過呢啲咁戇鳩嘅長輩圖啦，真係好 sorry 啊，真係。 Steven M A C A U， 長毛係俾班花生又搞咯，到依家都仲話長毛參加特首選舉。 嗯，梗係特首選舉之前啦。咁佢真係幾戇鳩嘅，我覺得。但係我信佢咯 ，at least， 因為我信佢唔係因為我對佢嘅感覺，唔係我覺得佢就係啊，因為咧共產黨最難搞到嘅人咧，就係冇資產、唔貪心、收買唔到，佢係最難搞噶啦，最尾都係用武力嘅啫，或者夾硬捉走你嘅啫。咁但係長毛屹立不倒嘅原因，佢以前爭取過嘅嘢，甚至乎而家仲係在街頭爭取的東西，我真的即是除了釣魚台之外呢，我真的覺得一樣都啱的。尤其是今日三歲話唔知又統一收費，唔係即係有啲調整咁樣。喂，但係十幾年前長毛已經俾人拉過一鑊，就係佢其中一個訴求就係要政府買返西水返嚟自己擁有返，可以控制到個價格㗎嘛。咁但係即係其實人人都係受緊苦嘅，人人都係俾嗰條西隧咁貴，令到你塞車塞到嗨嗨咁，塞咗十年。但係你唔即係你完全係唔多謝阿長毛，即係又要坐監又剩，就係因為為你嗰啲司機、為香港人嗰個 logistic 嗰個暢順而提議過一啲嘢，唔係冇可能發生㗎，喺立法會通過咪得咯。但係問題佢做唔到啫嘛，因為支持力量唔夠啫嘛。喂，咁你唔記得咗咁㗎喎，即係工具你都記得嗰個工具幫你做過嘢呀，係咪先？咁但係而家啲細路仔彎彎地嘅，即係全部都係用個情緒，即係唔好話細路，大人都係咁其實。所以嘥鳩氣嘅，即係又點會改變呢？沒有抗爭哪會改變，就沒有改變哪會改變呢？即係你自己都唔改變係咪？ The stranger in Canada, I usually just listen, won't speak to Chinese in Chinese. 咁即係點呀？Won't speak to Chinese in Chinese 即係咩意思啊？哦，即係你話 同嗰啲大陸人講中文。 哦，即係你話喺加拿大係咪嘅時候，我估係啊。 喂 Jenny， 我都有听过掌毛的节目，掌毛对经济毫无认识，但又要讲，只是浪费时间。Q 也反而不介意发表一些经济上的意见，很独特。 我觉得咧，经济嗰啲节目咧，嗱问我，即系嗱，唔系帮长毛啊，即系佢乱讲嘅，即系都好多系乱讲嘅。咁但系佢乱讲。佢都係要向佢嘅選民交代㗎嘛，佢有個 mission， 所有在野黨，甚至乎所有一啲即係以往嘅歷史呢，在野黨佢唔係專家嚟嘅，但係佢要改變個社會，就係要改變啲識經濟嗰啲人，唔好淨係靠攏經濟嘅利益而去令到個社會平均分配，即係相對分裝混存啲。咁所以我覺得長毛唔識經濟根本就唔係問題，唔識經濟。如果咩都係有個經濟自己 run 落去，就唔使有議會啦，係咪？咁、那個議會就係全部就係睇邊樣賺得最多錢。如果你係咁樣講，你要識經濟先至可以制定經濟嘅嘢，就大撚鑊啦！即係所有咧，樣樣嘢咧，好多學術上啊，藝術嘅嘢咧，係對經濟一啲幫助都冇嘅 item 咧，就可以玩完噶啦。咁所以，我覺得長毛唔識經濟唔緊要，但係最緊要佢就係、是。企喺市民嗰邊，希望政府係扭曲少少一啲自由經濟嘅情況，而令到個社會和諧啲、公平少少咁樣。即係我覺得咁樣 OK 嘅。反而咧，我覺得聽識經濟嗰啲人講經濟先係嘥時間啊！屌你阿媽女人講埋啲嘢，即係你識，如果你自己都識嘅話，聽佢講，屌正路都係咁噶啦。但係問題就係、是、議會就係要改變一啲，因為過度。資本主義而產生一啲社會嘅問題，嗰啲幫即係嗰啲對一啲低下層嘅人嘅代議士，佢就係要 break through 呢樣阿媽係女人嘅經濟學啊嘛。咁所以我唔覺得，即係你可能你聽佢講係嘥時間嘅，但係佢喺議會裡面講嘅嘢，高開低收有咩問題呢？就即係話你唔識經濟，你好大上頭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喺個社會度要震盪到一啲。現實發生緊嘅問題，而令到人哋關注，而會唔會喺一個經濟嘅規律底下扭曲咗啲咁多，而去幫助翻另外一啲市民，而最遠，即係嗰個視覺再遠啲，令到嗰啲人都有生產力嘅時候，即係做生意啫嘛。你唔投資喺嗰啲多餘嘅勞動力，令到佢哋有機會向上流動嘅話，你嘅社會以後邊度有精英呢？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宏觀嘅經濟嚟嘅，就算係中間嗰啲人唔識，但係呢個後果，我唔知呢啲算唔算經濟學啊？但係你見到好多北歐嘅國家都係咁噶啦，所以好多人啲可能啲學費又好平啊，又甚至乎嗰度嗰啲學位嘅人，又或者就業率或者做到去學嘅嘢嘅職位可能會多啲啊，個社會進步啲先進啲。咁香港人好得意嘅，你講個都係主流嘅講法嚟嘅。咁但係唔知點解睇咗 View TV 嘅啊，講人哋嗰啲法國啊，講人哋嗰啲瑞典啊，嗰啲社會啊點樣好法啊，日本又點樣好法啊，即係一味啊單方面咁樣羨慕。但係你有冇檢討過你自己嗰個社會爭緊啲咩？唔能夠好似人哋咁樣咧，淨係羨慕冇意思嘅。問題就係人哋多數人咧，之所以能夠咁自律，又或者點樣，即係個社會嗰個 policy 點解會可以用一啲咁寬鬆或者咁信得互相信任嘅 policy？ 因為就係人哋好多人已經有自信啊嘛，佢讀完書做咗份工，佢唔會覺得好自卑，唔會覺得冇錢就要即刻做契弟，即係冇錢可能個相對個社會主義比較，即係嗰個社會主義嘅經濟可能會蓬勃啲，咁嘅時候有錢嘅人唔會覺得自己特別有錢，窮嘅人唔會覺得自己特別窮，咁個社會咪和諧咯，同埋會公平啲咯，同埋即係你交税交得多，你亦都係取於個社會，即係我覺得你羨慕嘅人嘅背後就係一個咁嘅社會啊。當然你又覺得哇，屌大食懶啊咁樣，喂咁，但係人哋就係一個好大好多大食懶嘅國家嘅市民嚟做到一個社會，你而家睇緊 View TV 嗰啲。講緊去旅行啊，講緊去北歐啊，嗰啲公屋啊，嗰啲 policy 係好好啊，好羨慕日本連啲公屋咁平租咁大啊！喂，你淨係識得羨慕，你唔諗下點解？咁咪抵你以後都羨慕啦，係咪先？即係呢個睇法啫。 咁你觉得我好天真都唔定嘅。 宇文 FB 最易见到好多人冇思想，双马云乜敲一句心怀测验，运程见到都烦。The stranger in Canada, I heard a mainland Chinese who worked in supermarket complained in Chinese that we look down on them because of being poor. Striven M A C A U， 我系读经济噶。其实连教材上都有讲，社会上唔系所有问题都应该用经济思想来思考。 系咯，我都觉得系嘅，因为你经济学系一条数学，同埋即系再上一层就系嗰啲精算嗰啲嘢，即系成个社会年年紧扣，即系所有好多嘢都系造就个社会系即系如果你玩个 Sim City 嗰啲，我谂你会大概明啦。你净系靠经济，就食得屎啦，真係即係靠經濟學。我唔知聽邊個網台呢，好撚多又話咩芝加哥學派呀，咁都濕鳩嘅，全部都點樣講埋啲紙上談兵，即係個個都覺得自己係社會精英。我尤其是近年呢，我覺得呢讀得書多嗰啲人呢就好撚濕鳩嘅，原因就係呢即係一去到一啲大家意見唔同嘅時候呢，又係還原基本簿啦，即係讀咁多書等於讀屎片㗎，即係成日歧視讀得書少嗰啲人話人哋無知呀，又話人哋唔撚打疫苗啊，即係無知啊咁樣嗰啲咧，都戇鳩啊！即係有幾多人打完疫苗賴嘢，話俾你聽你唔信，因為醫生話冇事，咁你又信撚埋冇事，因為咧醫生同你都係讀咁多書嘅時候，咁嗰啲人咧就喺嗰啲情況咧就不停咁歧視啲讀得書比較少嘅人，佢就認為咧假定咧讀得書少嗰啲人咧係無知啦、冇智慧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可能我又有少少。自卑啦，因为我读得书少，但我觉得 我思考力绝对唔比你低咯。但系你觉得嗰啲人因为唔信医生话打疫苗就系无知嘅人，我觉得你呢个谂法已经相当无知啦。因为呢个世界唔系净系得单一西医嘅医学系啱噶嘛，甚至乎西医嘅医学好多盲点，而佢嘅盲点唔系嚟自佢唔专业，佢嘅盲点系嚟自成个社会点样运作，医学嘅分定系点样嚟。嗰啲人去睇醫生係維持到啲咩人嘅經濟，即係好多唔同嘅理由底下，令到今日嘅醫生係會咁樣講嘢，係要逼你打疫苗㗎嘛，唔係因為佢醫術高明或者佢所有嘅科學成果就喺佢而家手上面做緊嘅 policy 㗎嘛。咁所以你連呢啲嘢都唔諗，一句一句車埋佢就話，因為你嗰啲人無知道一輸少，咁樣話冇用啦咁樣。即係我都唔夠膽咁講，不過我都起碼思考一下究竟背後你點解咁樣講囉。咁所以唉，啲講嚟都嘥氣。即係我覺得一啲朋友同朋友之間呢，就係透過 Facebook 啊呢啲咁嘅 status 呢，就令到即係有啲自己製造咗啲隔膜出嚟。原因就係、是、就算讀得書好多嘅人呢，都唔識用人哋嘅角度佢諗下人哋點解佢所謂嘅無知係點樣令到你所謂無知呢，連呢個理由都唔諗嘅時候就一嘢車埋去。因為經濟學好撚權威嘛，咁你咪話嗰個人唔識經濟學所以嘥鳩氣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啲係有好多角度好多盲點，係大家需要思考底下去了解更加多而家處身嘅社會囉。你入唔入世就係呢啲，唔係話你睇周星驰就代表你有入世啊，唔系话你饮红酒就代表你有品味啊咁样，即系完全唔系呢回事咯。咁所以即系我都学紧嘢啦，当然咁啊，但系我睇到嘅嘢，可能我会愿意嘥多啲时间去睇多啲唔同角度嘅嘢咯。 The stranger in Canada.It's easier to teach children academic knowledge, but not different ways of independent thinking. With Jenny, 我不会针对长毛的，但认识经济数据及分析真是办不来的。我可以看得出你很崇拜长毛的，记住权力是很腐化的。你见过有几多个有了名气的，讲嘢客客气气呢？ 喂，你又真系完全系误解咗，我唔系崇拜长毛啊。我睇到咁多個人啊，係長毛一個咧，先至可以能夠咁 consistent 佢講嘅嘢同埋個行為啫。即係如果你認為咁樣係代表我崇拜佢咧，咁可能用你嘅 term 我咁樣叫崇拜咯。其實 正正就是他根本就不追求权力嘛，所以即我是钦敬这个人，原因就是他是我看这么久他是真是百毒不侵的其中一个，可能唯一一个添啊。咁唔係代表我崇拜佢，我成日都叫人唔好崇拜，千祈唔好，原因就係一定出事嘅。即係你今日好崇拜佢，因为你对佢有感情之后呢，佢有咩行差踏错呢，你就变咗憎咗佢。又连佢嘅行为你都憎埋，连佢支持緊嘅嘢你都憎埋。我觉得香港人呢个 pattern 呢，就係至到而家都冇变过，都係不停咁发生緊囉。问题啊，找不到嘢话佢啊，即系佢做节目好唔好听，我直脚已经投咗票啦，我完全唔会听佢啲节目嘅，点佢讲嘢咦呀呀，又成日饮醉酒，又讲大晒，一啲都唔好听，我绝对唔会听，即系花生台已经冇听啊，完全，我系可能听下鬼故啊咁样咯，咁所以咧，即系我问题，我系找唔到长毛。咁多年嚟有咩唔妥啊嘛，甚至乎佢选特首我都戇鳩啊，即係为咗攞个 noise 出嚟选特首，想证明即係用呢个旧世界嘅观点，就觉得更加突显嗰个荒谬啊咁样，屌我觉得呢啲真係嘥气啦。嘥时间啊哥。 三轮车夫好似我啲种人冇长期留意政治，真係唔知长毛为香港做过什么好事，希望多探长。The Stranger in Canada at January 真的没有有知名度高江台人都会忘形。 係喎，呢个真係喎，我觉得好好笑添喎。即係我觉得呢，现今我睇听返网台呢，即係最好笑就係佢哋嗰啲老年嗰啲呢，即係全部都一個帽咁樣 clone 咗蕭若元同埋黃毓民嗰啲講嘢嘅技巧同方法呢，即係魅力嘅嘢就好難扮嘅，但係呢佢嗰種演嘅即係演戲嘅方式呢，即係你明明唔太掌握嗰陣時，甚至乎你對嗰陣時冇經驗，但係呢你講到好似繪形繪聲，讲到好权威咁样，一句到尾之后仲问系咪啊咁样嗰啲咧，即系用呢啲方法嚟做一个 full stop 咧，就呢啲系纯粹系一个技巧上咧 clone 咗黄毓民嗰啲同埋萧若元嗰啲好权威，即系佢知道大家都中意权威咧，就自自然然咧就讲咗啲嘢斩钉截铁咧，就令到嗰啲人冇乜时间去留意或者冇乜思考嘅人咧就信咗佢啦。即系我觉得呢五六年咧，我即系专登留意。即係唔同嘅主持究竟，但係有好多我都識嘅，咁但係現實嘅生活呢，佢係完全係涉足唔到政治，例如有啲甚至乎我見到有啲 operator 都自己走去選區議員，佢係 insider， 我覺得佢係識呢啲嘢，但係周邊嗰啲都係聽返嚟嘅，但係聽返嚟嘅就已經可以令到自己咁有自信斬聽截鐵呢，咁我認為呢種自信呢係一個 acting 嚟嘅，即係你 act 到自己是 insider 咁样，甚至乎斩钉截铁讲错咗又唔使负责。咁所以网台呢就已经成为一个演艺训练，能够令到有好多听众听佢讲嘢而讲完佢又唔使负责嗰啲呢，佢係有如一个演员。咁好多听众听落去又哇你蚀到份喎，屌你好似有料到喎讲嘢。但嗰啲所谓有料到呢，你又冇反即係去反复验证过嘅，咁你咪当咗佢係好撚有料到同埋讲嘢自主机囉。即係我觉得啱啱啊 Stranger in Canada 就係讲好多高咩有知名度嘅网台人都忙晒型，就係呢个原因啦。因为冇人讲得出佢嘅即係当时佢讲嗰样嘢，因为佢 footstop 太劲呢，咁佢冇一个机会去验证佢讲得啱唔啱啦，甚至乎有啲唔会读听众嘅留言啦，亦都唔会睇听众嘅留言啦，咁所以佢单方面咁样好爽皮嘅，就係睇佢个数字囉。嘩呢集爆啊，我同佢哋去食饭啊，嗰个台长或者嗰个投资者成日都喂爆啊呢、這个，即係成日都仲係停留喺爆嗰个层次呢，即係 run 一个网台係无可否认呢个係好紧要嘅。咁但係既然係咁样，大家又听得开心嘅话，咁咪只会越来越多人讲到好忘形囉，因为忘形係 嗰集係收視率高啲噶嘛。咁因為以前我同阿周博賢做咧，咁我可能飲咗少少酒啊，或者個特別 high 咧，講撚就大曬咧，即係反應又好快啊，斬釘截鐵啊，爆竊啊！哇！嗰集多一倍人聽嘅，突然間即係啲人即刻 share 俾人嘅。哇！呢集好笑，我記得曾經同我劉世良啦啲講咩陳克健嗰啲，吳克儉嗰啲咧，即係得勢不如人咁樣咧，連光頭都笑埋佢嘅。我呢、這個我又唔會笑嘅，係人哋笑啫。咁啊呢啲咁鬼 juicy 啊，咁鬼大快人心咧，好多人聽嘅。咁但係反思翻，我覺得係好可恥咯。屌人哋光頭同佢嘅政績係冇關噶嘛。即係因為佢個係一個衰人，所以你光頭都要攻擊佢嘅，我覺得咁樣好唔啱咯。因為佢光頭，佢唔想自己光頭嘅，有頭髮邊度想做辣痢啫，係咪先？尤其是呢啲係個形象或者佢真係生唔到頭髮，係一個受害者嚟嘅，真係。咁我覺得如果你連呢啲咧，因為你唔中意嗰個人咧，又連光頭都笑埋佢咧，咁咧我真係好不該咯，覺得。咁啊，同時阿金地又係光頭，但你又唔笑阿金地光頭咧，即係咪等於阿陶君衡？话杜汶泽弃子无情，但又唔话何韵诗一样咯，即系我就渐渐我觉得好难受咯咁样，咁所以咧我整定系做唔到嗰啲高名望唔系，即系嗰啲嘅点样讲啊，即系嗰啲高知名度嘅网台人啊，包保我做唔到啊，因为我融合唔到大家几个期望啊嘛，咁所以啊仲喺度听嘅我就真系好多谢啦，因为一早就走咗啦，未必听惯嗰啲节目嘅朋友。 三轮车夫希望多啲探障的人讲得 咁啊，其实你去翻Long Hair Long March 定唔知咩社民联嗰度，已经佢哋嗰啲诉求已经写晒出嚟噶啦，唔使我多讲嘅。问题就系、是、你唔系懒到擘大个口就咁呆滞滞咁样就咁听人讲就算嘅嘛，你自己爬下文都得啩。 Ricky John。我家有三隻貓，都唔似奶奶咁叫 ，Steven M A C A U。我都系一早冇听花生台、哦、，Foxmark 工作，下次见。 OK， 好啊，喂，咁啊，多谢你入咗嚟啊。喂，咁啊，其实猫好得意嘅，你唔好话咁样叫啊。我其实养咗咁多年猫咧，都冇一隻猫好似 Nana 咁叫嘅，未听过。咁啊，兼夹咧，猫嘅性格咧系完全系唔会重叠，同埋系唔会类似嘅。所以貓係好得意嘅，真係。 The stranger in Canada. I like to read comments and analysis people rather than politics. 哦，都係嘅，都咁樣都好有趣嘅，因為即係識睇就睇留言啊嘛。而家句好有智慧嘅講法。喂，咁好啊，咁啊嗱，臨我講埋我原本預備咗嗰啲嘢咧，就差唔多啦。因為啲人都慢慢走啦，雖然唔係好夜。咁啊，啱聽嘅人越嚟越少啊，咁冇所謂啦。即係我唔係自助你啱唔啱聽嘅，咁啊啱聽嘅留喺度又開心噶啦。喂，咁咧就我仲講咩噶？咁係 Apple 咧就今日啊 lay off 咗2000個員工啊。Apple 都係佢都有今日噶啦，真係。即係自從啊 Steve Jobs 死咗之後咧，佢就靠攏曬一啲投機嘅項目啦。即係邊啲喺個市場度賺到錢呢，同埋邊啲人會消費呢，就靠攏曬嗰啲人啦，就冇曬 Steve Jobs 當年佢嗰種自我同埋要改變社會嗰種嘅諗法嘅。咁當然唔係人人都係佢，咁就自然做出一啲相對平庸啲嘅都正常嘅。但係估唔到佢呢折墮到呢紅色 iPhone 都有夠膽出啊！就投注好多喺大陸嘅市場，希望大陸人買 iPhone 啊！即係以我所知，一向舊世界嘅蘋果係絕對係唔自在呢樣嘢。如果唔係，點會同嗰個曾經喺百事做過嘅 CEO 反面啫？講 Steve Jobs。咁今日請咗呢個 Tim Cook， 又係做翻同一樣嘅嘢。個電話拖鞋咁大隻，就邊度好用嘅啫？屌你真係連撳個掣嘅手指功，我唔可以。去晒个电话每一个位已经系失败啦，咁佢又出啦，即系人哋老细讲明都唔中意咁样，咁啊为咗就大陆嘅市场，为咗同三星竞争，就不停咁样做出一啲冇越嚟越冇苹果独特风格嘅玩法啦。咁啊最近仲大镬，将好多钱投资咗喺无人驾驶嘅汽车度。最惨就系咧，即系今次真系瓦解食黄连啦。佢今次投lay off 咗2000人咧。 大部分都是一些跟中国有关的人的，因为呢他当初呢投资这个无人驾驶车的项目呢，因为苹果作为一间这么专业或者这么底细这么劲的公司呢，他不可以求其出一些东西出市面的嘛，这个成为个包袱啦。他兼甲呢最开始的时候呢是买了一间中国的startup 公司，是中国人开的，中国里面的一家 startup 公司呢，就是发展一个无人驾驶的汽车，直头是买车厂添，即是直头是出一个苹果品牌的，可能 iCar 啦叫做，只不过这些名字被大陆买晒了，不知道想什么计。咁于是乎呢，你同得大陆人合作，你不能不知道中国人他那些你俾钱去研究那些成果，他全部拎走去地度卖，或者根本那些人就吃内扒外，根本就同一国企公司合作。咁今日喺唔知山东定边度先有先至晒冷话有架车呢正式投入嗰个公路嗰度，即係中国真真正正可以有一架真係运作緊有乘客嘅公共运输工具，就今日已经试咗车行咗，唔係试车添，已经投入服务咗啦。喂，咁你苹果你辛辛苦苦嘥咁多钱去搵呢间 startup 公司走去搞一个呢个新嘅项目，仲係中国已经快过你嘅，咁你好死啦。咁佢都果断嘅 lay off 咗千人，我諗佢呢个项目唔搞都似，我諗即係我觉得唔应该搞添。即係你同中国一起合作嘅边有好结果㗎，自古以嚟都係咁㗎啦。咁我唔知点解啲鬼佬尤其是美国佬呢，唔係只係美国佬，全部鬼佬都咁戇鳩呢，即係见到咁多前科呢都要死去大陆嗰度同嗰啲贼嚟合作㗎喎。屌你同贼合作，除非你自己都系贼嘅啫，你自己又唔系贼，屌你同贼合作，你边有好结果嘅啫？咁所以咧，即系食猪红嗰刻屎啊！即系化现形到咧，嗱呢单嘢我好肯定，苹果之所以 lay off 咗2000人咧，我谂嗰啲多数人都系因为嗰间 startup 公司嘅人，或者因为呢间 startup 公司而请嘅人 lay off 咗啦。我怀疑佢好快会 announce 佢唔再搞车啦，咁啊无端端蚀咗唔知几多亿落去啦。咁另外咧，Tesla 咧就唔知点解扑街咁扑翻去大陆，又要开间厂啦。咁听讲第一批车已经全部唔合格啦，要回收啦，咁样即系全部都揦嘢嘅。IKEA 仲戇鳩 ，IKEA 咧就系同呢个小米嗰个唔知智能家居咧换取佢啲 client 咧嘅条件咧，就又走去大陆投资咗。唔捻知咩 project， 真系唉，即系我觉得中国嘅恐怖在咧。佢能够改变到其他民族嘅人嘅价值观，嗰个嘢先得人惊。即系你毒食品、毒食物、污染，甚至乎嗰啲过分开垦，你都系害到自己啲国家嘅市民啦，即系害到自己国民啦。起咗啲你点啊 ，Nana？ 起咗啲冇人住嘅楼都系你自己揦嘢种唔到嘢，因为变晒石屎，咁你都系迟早死嘅。咁但係最大问题呢，最恐怖就係改变埋其他民族嘅人嘅价值观，呢、這个先係令到呢个世界灭亡嘅最主要嘅根源。根本中国就係、是、如果你有啲人信外星人喺地球嗰度制造人类出嚟係做一个实验，咁中国人呢绝对係 terminator 嚟嘅，即係负责係搞掂，即係令到世界末日，令到地球枯竭的一种最主要的人类，因为又生得又挨得贱，即是你的生存环境怎么差呢，怎么没有尊严呢，他都觉得自己感觉良好的。喂，这些人在地球那里，屌你未好快玩完咯，所以我 N 年前已经有个 slogan 的灭共救地球，即是你灭不到共的地球已经先玩完了。即是我想我在这一代我未死之前呢，个地球应该会大量这样灾难啦，同埋人吃人啦，或者人杀人啦，或者即係大家都卷入咗个泥沼度，变咗一个新嘅社会秩序。原因就係因为中国共产党孕育嘅人类呢，就係、是、terminator， 就令到全世界鬼打鬼嘅一个最主要嘅诱因。即係冇讲到大嘅，越嚟越觉得呢，当时我作呢个 slogan 灭共救地球呢，我觉得讲大咗少少嘅，都唔够五年。越来越有说服力，我觉得这一句说话，天灭中共真的，我觉得是所有呢 在社運場合見到的 slogan 呢，就是最長青的這句，就是歷久常新，簡直是。但只要個天滅中共就撲街啦，個天就怎會滅中共啦，是個天派來的嘛。因為 With Jenny, I am passionately about politics. However, my major is applied psychology. I study human behaviors and mind carefully. The stranger in Canada. Interesting subject.With Jenny, I am quite an interesting person. I love life. I do view life positively. 哦 ，OK， 咁啊，你都可以有你嘅生活態度嘅。咁只不過，即係我就相對，即係我覺得我自己比較貼地啦。即係我中意攞啲 case 同埋攞啲經驗咧嚟分析一啲嘢嘅。即係如果即係我覺得我最唔想扣帽子嘅真係，但係難免都要，即係譬如讀啲乜嘢啊，你個人就鍾意啲乜嘢啊，睇嚟你都係崇拜乜嘢咁樣，即係難免我都會咁做嘅，但係我想擺脫囉，咁所以我哋之間係有啲盲點都唔奇嘅，咁多謝你嘅留意啦，即係或者繼續聽啦，總之。 The stranger in Canada.I have few years depression after 3 years teaching in China, but am fine now. 哦，你曾經在大陸讀教書啊？你用者嚟嘅喎，我剪咗個回鄉證之後，我完全係冇諗過申請翻。不過咧，最可惜就係咧，我啲朋友揾我翻大陸做 job 咧，我都唔能夠 fulfill 到佢，我要去在場咯。但係我大陸嘅 job 咧，我會接嘅，但係只不過唔係我做啫嘛，即係外判俾人。或者找一些我信得過的人去做那 part， 那我只可以我最低的門檻就是去到這裡而已，所以我都很佩服你可以回大陸教到書而又保持到獨立思考。 With Jenny, Detemptive, can you show some love to your little Perry friend Striven, M-A-C-A-U 還有誰敗權威，喜歡壞人無知過啲，還好喜歡將 critical thinking 掛在後面。 是的，沒錯，但是什麼叫 critical thinking 呢，就似乎是變成一個 term 咯。我覺得現在社會最主流呢，尤其是聽網台或者網台的精英呢，都經常都將一些 term 來解釋一些 terms 咯，或者用一些一個英文的 terms 來解釋一個中文的 term 咯，即我覺得聽到厭啊，真係大佬。無論網台精英和信佛那些人都是成日都噏一輪呢，都不是人話的話呢，即是 at least 不是這個時代的話啦，在佛經裡面，因為以前印一本書不簡單，他要盡量精簡，用一種類似文言文的方法，兩個兩個字這樣，雖然是很有價值的，但你講的對象他完全不明白你講什麼，那你又講來做什麼呢這樣。但是呢，以我所知呢，多數人呢一聽一啲好深嘅 term 或者自己唔明嘅嘢又唔夠膽問咧，就擘大個口，哦咁啊係，咁啊係咁樣，咁悶鑊咗就算啦，即係唔想同嗰條友困到自己露曬底咧，又唔夠膽問咧，咁我得逞咗噶咯，我覺得成個網絡世界都係咁喎，而家。 The stranger in Canada, I was there from 2011 to 2014。 哎，咁啊，你好运啦，你翻翻去。喂，咁啊，系我好颈渴啊，可唔可以帮我斟啲啊？俾一支 soda 啊，系啊 ，soda 嗰定忌廉啊？你觉得？ 点知你啫？ 咁梳下水啦，唔好饮咁多代糖啊，冇益啊。喂，好啦，咁我继续咧，用我嘅进度咬唔到。 啊 ，sorry 啊。 唔该。喂，咁就係啦，即係我進度呢要節奏快啦，盡量都唔好嘥大家時間啦。喂，咁呢就係、是、我頭先呢咪就係講啊，最尾先講，我講話鏡頭先啦，即係而家咦又多返人咁得意嘅。咁我睇下咩叫做飛鏢嘅 Boca 呢，一陣間可以俾大家見識下。咁呢仲有呢、哎、有個噩耗呢，就係屌 WhatsApp 又就嚟有廣告啦，撲你個街。即係 WhatsApp 已經係最後一個落土嚟㗎嘛，即係又直接又快，但係而家都有廣告攝埋落去。IG 又係越嚟越撲街，又係越嚟越有廣告。但係呢，我唔可以單純咁樣鬧嘅，即係當然 收親你錢，俾親廣告你都屌鳩佢咧，就主流嘅意見啦，係咪先？實冇錯噶。喂，屌有冇搞錯啊？有廣告嘅。喂，但係你又諗下人哋點樣營運啊嘛？人哋營運就要咁樣做噶啦，即係俾你俾我都焗住，好忍痛都要做呢樣嘢。咁有咩辦法呢？如果有，如果你又提供到俾佢，咁咪唔收你錢咯。咁但係人哋即係真金白銀請啲人翻嚟寫個咁嘅 app， 營運咗咁多年，你又冇俾錢咁多年。咁你要你俾錢裝你 app， 你又唔裝，你又會揀一啲嗰啲微博啊，出賣你自己私隱嗰啲。咁你自己揀嘅啫嘛，即係我點解唔用嗰啲去用 WhatsApp 咧？就原因相對我信得過佢多啲。現實係咪真係信得過？真係唔知，我研究唔到。咁但係相對嚟講，佢又信得過啦，又冇廣告啦，咁必然首選啦。咁但係佢而家如果兩個 option 咧，佢話：，誒、哎，我唔落廣告。我收你钱一年你俾$10咁样，我真係愿意俾嘅，老实讲。但係呢如果佢唔收钱落广告，我冇嘢讲㗎真係。咁所以我唔会贪高兴，屌老尾要忘鸠啊，广告黐撚线咁搞错啊，咁我用 Telegram 啦咁样。咁但係 Telegram 我都有用，咁但係如果讲普及程度啊，梗係 WhatsApp 普及程度高啲啦咁样。咁我都会继续用 WhatsApp 啦。同埋我聽到翻大陸嗰啲朋友話，WhatsApp 用唔到啊，大陸啊，咁我真係仲信得過佢，因為你用唔到啊，即係證明唔會有咁多人喺度騷擾啦。因為大陸嗰啲不務正業嘅人咧，比香港嘅即係1000倍咁樣嘅，即係無端端整句都唔諗住講乜嘅簡體字啊咁樣，又嬲你唔知做啲咩啊？你有啲 WhatsApp 咪知咯 ？WhatsApp 本來我日日都 check 噶嘛，講緊10年前，屌後來全部都俾人洗版洗到喊啊！真係你個你一賣個廣告，又或者你有一個半個朋友將你個 email address 咧就賣出賣咗你，咁你就好唔得閒噶啦。尤其是上十年嘅 WhatsApp 嘅 email address 咧，根本就廢咗。又是 info at 我自己公司嗰度咧，哇！啲 junk mail 一沓沓嘅，屌大佬！即係乜嘢都俾中國人玩死嘅，玩邪玩到爛為止嘅。你都呢啲咪中國人咯，都唔知咁幾咁自豪啊！真係。 Well, Jenny, sorry to hear that depression is getting common nowadays. The stranger in Canada, I was there from 2011 to 2014.The stranger in Canada, traveling and preaching, Sally Moore, message retracted. The stranger in Canada, sorry to tell no good things, glad to change topics, thanks, with Jenny, bye for now, we talk later, take care. 喂，好啦，喂，其实即系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啦，大家意见唔同啦，即系你见到我会出声，我即系表达我嘅意见同你唔同啫。就並唔係咧想叫你走，就並唔係咧，即係我覺得我唔會用啱同唔啱咯，因為首先你要接受到人人係有好唔同嘅諗法，因為人個經歷都唔同，人個 DNA 都唔同，咁為咩事要大家都一樣咧？係咪？咁所以咧，即係可能啊 Jenny 都嚟咗唔係好耐啊，即係咁耐以嚟，我只有人哋單方面。同我反面，我就唔会同人反面嘅。原因就是我觉得冇必要嘅，因为即系人人唔同意见系好正常嘅一件事嚟嘅。咁所以希望你唔好介意啦。不过你介意我都冇办法噶啦，亦都不停咁样重复噶呢啲故事。 With Jenny, bye for now. We talk later. Take care, Sally Moore. 早晨，探长。 喂 ，Hello。 今早迟起身。You can watch okay. The Stranger in Canada. Stop all my communication with students via WeChat. 哦，系啊，直头即系唔好有瓜葛啊！其实直头要我直头一我装冇装个 WeChat 咁嘥钱，有咩理由将自己捉入个老鼠笼嗰度嘅大佬？即系你明明自由自在沟通无间噶嘛？你可以即系咁嘅系最理想嘅一个境界噶嘛？但系哇，你无端端捉入自己老鼠笼，俾人掹住都得嘅。你講出六四呢啲字都要俾人 ban 嘅，比較尊嚴嘅一做人，即係你係國內人，我就真係 sorry 啦，因為你真係冇得揀，真係好可惜。咁我最近都口出狂言，我亦都有個睇法咧，即係我覺得，即係身為大陸人， 你是经过文革的创伤，近代至到现在还是被独裁者去蹂躏，那一定即固然 是受害者，是 victim 来的，即我觉得都很 sorry 的。但是你既然知道是这样，你还要拥抱他，还要爱国，还觉得自己很自豪，还觉得甚至乎觉得政府做的是对的，这些人你根本沟通都浪费电了，大佬。即是不单止他们的无辜是，不是，即是他们的遭遇是没有人无辜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即是他死都抵的，我觉得，即是你被人搞都抵的，即是情操高尚到刘晓波 ,humble 到哇讲几句嘢希望国家好啲啫，即係呢啲咁都要又要拉，连个老婆又软禁又剩，死即係病都唔可以去医病咁样。即係我觉得佢嘅情操唔係话佢受害係惨啊，即係喺咁嘅环境里面都夠胆公开讲出一啲咁嘅说话。即係我觉得中国嘅人里面如果要天火焚城嘅呢啲咪唔使死囉，如果我係神嘅话，即係我係死亡筆記嗰个咩嗰、那个 L 啊，係咪叫 L 啊，唔记得咗添。即係我觉得嗰啲仲口声声话爱国爱党啊，作为中国人好自豪啊，如果你唔係无知嘅话，我觉得係抵死嘅，你所有嘅遭遇都係你应得嘅。同埋有啲大陆嘅地下教会嗰啲，即係宁愿死都唔妥协嘅，譬如李旺洋呢啲冚头也不回头嘅，即系我觉得呢啲人咪先系称得上为人咯。虽然系好难嘅，可能我喺大陆我都冇咁口响，即系我都系抵死嘅。如果系咁嘅话， Cam Long Jeans Chow 直播到几时？ 差唔多啦，我谂啊两点前咧应该收档噶啦。 The stranger in Canada don't want to get my students in trouble. 算啦，忘记咗佢啦，即系当你去完亚马逊森林咧，你会唔会写信俾啲土人啊？冇错，猫叫 Cam Long Jean Chow. Cam Long Jean Chow， 猫叫。 喂，系啊，好生面口呢、啊、位朋友。喂，咁啊系啦，继续个进度啦。咁咧就还有就是啊是啊早排我想一年前到啊，咁 Apple 呢就出过一个广告呢，就是那个叫做 HomePack 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呢，就是一个好似厕纸筒咁嘅喇叭呢，就叫做智能扬声器啊，叫智能咩即总之有个咁嘅嘢呢，就是配合埋 Siri 咁样去运作嘅，即是话返到屋企呢，即其实我话苹果嘅产品能够改变到世界就系咁解啦，因为咧虽然 Amazon 都有个 Alexa， 但系绝对咧呢、這个 HomePod 咧 HomePod 咧系 original 啦，当年咁啊 JBL 都系学佢嘅啫，即系好后期先有嘅。但系因为佢劲系劲在咧，所有佢嘅喇叭咧系 all the way 接收紧一啲信号嘅，咁所以早排有啲朋友咧话啊，唔知点解我同朋友倾开嗰样嘢咧。傾下閒偈咧，咁咧你又會出嗰啲廣告喎。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啲技術咧，真係根本就一路存在嘅。咁咧，自從我諗最早大家見到呢啲技術嘅初型咧，就應該係睇2012啊，即係Space Odyssey 2001嗰套戲咧，就嗰陣時哇拍案叫絕啦，大家都即係隨時。有个人喺你个太空船任何一个角落，你叫佢个名，佢系会答你啲嘢嘅。咁呢个就系 AI 嘅初型啦，就系佢掌握晒人类嘅常识啦，或者嗰个范畴嘅知识嘅 database。咁啊，听完你讲之后咧，就自己分析。咁咧就当时又觉得好奇妙啦。咁但系到今时今日咧，如果你识得 Siri 咧，你都俾佢吹胀啊，真系。咁佢答埋啲嘢又无厘头啦，又懒有默啦，有时又帮到你啦咁样。咁嗱，苹果研究呢样嘢好耐嘅，其实有 Siri 之前已经有㗎啦。即係嗰听写王啊全部都係抄佢嘅。因为呢1996年我已经 用个苹果嘅有个技术叫神笔天韵，佢就系能够听到你嗰啲讲嘅嘢咧，就默翻啲字出嚟嘅。咁后来咧，苹果放弃咗呢个 team 啦，就开咗一间叫做听写王，就系、是、呢个 team 对中文嘅一个技术嚟嘅。咁啊，十几年后咧，廿几年后咧，到今时今日咧，已经进展到咧就分析埋你讲嗰句嘢啦。聽完之後咧，就同你搜索啦，咁啊再覆翻你啦，咁樣咁咧就蘋果 announce 呢個技術，即係嗰個 HomePod 嘅時候咧，佢講到明咧，佢嗰啲你講落去嘅説話咧，佢全部嘢咧就 encrypt 曬，唔係encrypt 曬，就完全係中間咧冇人 hack 到你係講乜，而佢翻到個 server 度咧，係個電腦自己運作去答翻你嘅，就不經人手嘅。咁我喺苹果出得呢啲咧，你又唯有信佢嘅啫。咁咧，即系你佢个商誉或者佢对客仔嘅私隐有几咁坚持咧，你又唯有信佢。佢中途有点样运作咧，你证明唔到嘅。咁但系咧，一落喺另外一啲品牌，甚至乎一啲小米啊嗰类咁嘅科技咧，你又预咗佢一定会收集你讲佢嘅嘢，甚至乎咧你唔系同佢讲咧。佢都聽曬翻去，即係如果你大家有睇關於一啲德國納粹電影咧，佢不嬲都做緊呢啲嘢，就只不過喺特定嘅屋裏面咧，佢係有曬咪啊、偷聽啊，或者偷聽啲官員啊、偷聽監獄啊、啲犯啊嗰啲秘密，就走去做世界咁樣。咁而家落喺中國手上，就咩都死啦，大佬！你邊有人信得過呢啲技術啫？咁我講緊蘋果個 HomePod 咧，就唔知點解香港一啲都唔流行喎。咁咧，曾經我頭先講個廣告咧，咁咧人人，尤其是好多行家咧，見到哇咁勁嗰啲 CG 嘅技術，即係全部以為佢喺電腦度 gen 出嚟，間屋無端端擘大咗啊，跟住咧又突然間打出一個彩色嘅窿，跟入到去咧又變成條紋啊，所有嘢都即係好似一嚿細個用嘅沙膠咧，佢有三條紋噶嘛。咁你揾刀片切開咧，佢擘开里面嗰三条纹都喺度嘅，佢嗰个窿咧就系咁样，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咧？哇，超级 amazing 嘅嗰个广告。咁后来睇翻呢个 making of 咧，原来咧嗰啲全部都系道具嚟嘅，即系成个屋嘅景咧都系搭出嚟，夹硬擘开，全部都系用一啲 mechanism 再加一啲道具咁样整出嚟。哇，真系拍案叫绝。咁我觉得去到嗰阵时咧，我觉得苹果咧真系好有所为嘅，即系话作为嘅。咁但系当小米嗰类咁嘅Copycat 慢慢興起啦 ，Amazon 嘅 Alexa 咁樣全部都係用緊同一個科技而加入咗個市場競爭咧，咁相形見絕啦。咁你要嘥好多錢去 R&D 一樣嘢，而嗰條友啊賺錢最少嘅最尾，因為你要計翻嗰條數落去你嘅 product 度。咁隔離嗰啲加上而家中國咁多商業間諜，咁變咗咧蘋果好明顯咧就冇咗以前嗰個優勢啦，因為全世界咧都信唔過。即係你 develop 一啲咩，你 design 一啲咩，你 R&D 裏面嘅過程有啲咩人喺度參與，全部都信唔過啦。咁所以我嚟緊嘅日子都唔使旨意有啲好 sharp 醒嘅 design 啦，好 sharp 醒嘅創作啦，都唔使旨意。即係又係多謝共產黨教出嚟嗰班人啦，當然。咁所以都幾灰㗎呢方面。咁嗰、唔單止聲控咁簡單啦。咁原來呢隻香港一啲都唔流行嘅所謂智能喇叭啦，即係呢啲呢樣嘢係點？即係其實呢樣嘢係叫做咩產品呢？即係宏觀嚟講，我唔知啊，即係唔識講。即係總之 呢個 HomePod 啦、Alexa 啦，同埋另外唔知好多牌子都有過嚟噶。咁咧香港我就唔識朋友有買到呢類產品啊。哇！但係原來喺北美咧已經賣咗5000万部咯，即係呢個就好明顯個文化唔同。產生出嚟嘅 product 好唔啱中國人啦，因為主要佢哋聽中文就冇聽英文咁叻啦，冇咁流暢啦。尤其是如果你話蘋果同埋Google 嘅比較，咁 Google 聽中文就真係贏曬嘅。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經驗咧 ，Google Map 聽中文咧真係勁到不得了啊！我扮李嘉誠同埋扮八兩金嗰啲話咧。佢讲啲广东话咧，完全咧瞬间谂都唔使谂就知你讲乜啦，唔信你即刻试下，好过瘾。咁但系苹果啊论尽啦，你即系你就算扮苗侨伟嗰啲口音，你都已经佢未必知你讲乜啦。 咁啊，唔好话八两金同埋李嘉诚添。咁所以咧，苹果喺亚洲呢边嘅投资少咗咧，就输咗呢个市场啦。咁所以咧，苹果嚟紧嘅日子咧都挺扑街噶啦，即系又不务正业 ，desktop 又唔整，又净系整埋啲 iOS 嗰啲嘢。咁对我哋呢啲用电脑作业嘅人，个 macOS X 系好紧要噶嘛？即系 iOS 都紧要，但系 macOS X 都好紧要嘅时候，屌咁啊，仲唔扑街咩？而家咁多年整一部垃圾桶样嘅电脑，哇，贵到咁样，买唔起，冇第二啲选择啦。无端端出部平到死嘅 mini， 咁样都唔知啲市场策略系点嘅。即系好明显咧，就离弃我班老嘢啦。咁即系如果你净系得一嚿钱，净系可以 fulfill 到部分嘅客仔嘅时候，呢啲咪经济学咪教你净系讨好嗰啲使得最多钱嘅人咯。即系如果呢个世界系咁嘅话咧，咁咪挺扑街咯。即系你短期就赚到好多钱噶，你要嚟讨好一啲咧，你有个话自己有几千万嘅 app， 但系嗰啲人就净系用四个 app 嘅人，净系打电话又唔识得 back up， 又唔识得去用你嗰啲其他 app 嗰啲劲嗰啲 app 嘅嗰啲客仔。即系你长期你嘅对手啊，即系你卖俾人卖嘢俾嗰啲个对象，嗰啲人水平低啊，咪自然拖到你个 product 都水平低咯。因为你认为你整啲好高水平嘅 app 落去，嗰啲人都唔识用，你自然就唔会整噶啦。咁咪睇条数出嚟，哇 ！download 你啲好劲嗰啲 app， 譬如 GarageBand， 我觉得好劲嘅，又做音乐个 app， 哇！但系喺大陆美图秀秀嗰个数嗰条数个 app。是多个 GarageBand 200多万倍的。咁你如果即係跟住个经济学嗰个理论啊，咁你自然就会嗰啲 GarageBand 嗰个 development 嗰一 part 等佢退休都唔会请新人啦，係咪先。咁所以呢个世界越来越唔好玩呢，就是因为经济囉。就是因为经济学囉。咁所以停執笠啦， Apple 都係。呢、这个世界唔会有第二个 Steve Jobs 噶啦，佢当年走咗可以叫翻嚟，但人死不能复生啊嘛，呢、这个叫做 Camlong Jeans Chow， 猫叫 Camlong Jeans Chow， 你好 Camlong Jeans Chow， J B L Camlong Jeans Chow， 星空 Camlong Jeans Chow， B N O Camlong Jeans Chow， 三叔庄之恒 Ultraman 数九十六。Smart speaker Ultramax 数九十六，我屋企全部都是 Duclo， 从门口到防盗到 speakers。Camlong Jeans Chow Well Chow Yo Camlong Jeans Chow 到。 嗱，我头先所讲咧，嗱，因为 Ultraman XO 九啊六就是北美洲嘅人嚟嘅，咁咧佢哋系实用啲嘅。嗱，譬如成屋都 Google， 咁你求其讲句嘢叫 Google， 叫 Alexa 咁啊 ，Google。Alexa 系咪 Amazon？ 咁 Google 嗰个叫咩咧？我想问一问啊 Dominic。咁咧即系系实用啲嘅，因为连门口嗰个防盗都系用呢个咁嘅 smart speaker 咁样。咁咧就香港地方太细啦，学出去都学到个贼啦咁样。咁所以即系我未即系我一个朋友都唔识喺香港系用紧呢啲咁嘅 product 咯。咁啊，呢、這个 Cam Lang James Chow 咧，喂，多谢你咁夜都入嚟啦，咁啊，欢迎你啦，咁系咯，咁啊，阿 Bell， 喂，你好啊，喂 ，Bell， 我想知咧，五月你系咪你话五月喺英国啦？咁我其实如果我哋四只脚嗰个 group， 嗱，我哋讲私事先啦，各位唔好意思。咁四隻腳嗰個 group 如果冇人嚟，你知唔招呼我先？如果得我嚟嘅話，咁我諗住行程咧，正係去英國同埋去法國，咁啊睇曬嗰啲妙斯人，還咗心願㗎啦，咁樣。咁啊呢樣嘢再傾啦，因為平時唔得閒同你傾，可能又啱啱你休嘅時候，我又唔得閒咁樣，而家啱啊斷正啦。阿 Cam Lang James Chow 咩豆啊？唔知你想講乜？唔好意思。 叶国亮，面都唔平。 Ultramax 数九十六 ，HomePod Sound Function Google Assistant AI Design Amazon Echo 系统，专谷乱买嘢。哈哈 ，Camlong Jeans Chow， 香港唔普遍。Ultramax 数九十六 ，Google Assistant 主要是用嚟 AI 放在硬体内。 系，哇！你样样都买啊，即系。 Amazon 叫 Echo 啊，系咪咩意思啊？咁啊，仲有样嘢咧，即系讲开呢啲咁嘅smart speaker 咧，咁就我觉得今时今日有样嘢，我觉得好 sad 好冇瘾咧，就系、是、早阵咧就兴埋啲蓝牙喇叭，即系话即系就咁劈个喇叭喺度咧，就咁升咗就有声，用你个电话个 playlist 咁样 play 啦。咁當然嗰啲 smart speaker 仲 smart 啲啦，因為你個 account 裏面有啲歌咩歌咧，就咁嗌佢嘅 play 啦，咁樣都好方便。但最 sad 嘅地方咧，就係唔知點解而家今時今日嘅用家咧，係被嗰啲 developer 咧就令到佢哋冇咗 stereo 啦呢個世界。自從嗰啲藍牙喇叭出之後咧，就大家都好似唔注重 stereo 喎，淨係一嚿嘢。同一個聲源出話就話自己呢嘩好勁好勁 stereo 啊成。但係老實講你嗰個又好勁 stereo, 又點同真係物理上有兩個 imaging 嘅 stereo 咁 stereo 啫係咪先。即係我聽過啲模擬 stereo 出嚟呢，即係用一個好近距離嘅 speaker, generate 到兩個好唔同嘅聲音，但係個 imaging 都真係唔同囉。咁我唔即係我而家覺得好冇癮嘅。咁我電腦嘅喇叭呢，我之前係用一個Apple 出嘅 Apple Hi-Fi 都非常好聲嘅。咁又慳電又大聲，又朋友送俾佢結婚禮物嚟嘅。咁用到而家都未抌嘅，但我已經停止用啦。原因就係呢佢太窄啦，即係好似個 i 細過個 iMac 少少嘅距離。咁你喺電腦前面個 stereo 個 imaging 都 OK 嘅，咁但係假如你離遠聽，咁佢已經走埋喺中間啦，咁已經十分冇癮啦。咁於是乎咧，我就要買另外一個喇叭咯，就買一個 IK 嘅 IK 係IK Media 原本係出軟件嘅一個公司改出硬件，而佢用嘅 components 咧非常之勁，即係真係一啲喇叭廠 design 俾佢嘅。咁咧佢體積細細，但係 generate 到啲低音咧，同埋嗰個立體感係非常之強嘅。咁啊都幾貴嘅，2000多蚊一個2.0 嘅喇叭啫。咁但係咁細嚟講，我覺得能夠出到咁嘅聲咧係超值咯。咁我直至到而家咧，我台頭最靚嘅喇叭都係呢對。如果講 enjoy 即係多用性，我覺得仲好聲過我嘅 Adam 嘅 A6 添啊。A6 是很幼細的，但是我隨着年紀增長呢，它的絲帶喇叭的高音對我來說已經分別不大了，因為有些東西我已經聽不到了，因為耳膜不停地變的嘛。所以是啦，即現在都是對症下藥啦，即是感受行先啦，就不要理那些什麼牌子啊，即我覺得 design 是最重要的，即到到今時今日都很尊重 design, 反而我不是很尊重什麼叫 brand 咯。其實因為今時今日的 brand 已經沒有這個責任去 design 去 R&D 的，全部都分曬工，那我為什麼我不對症下藥，我覺得誰好我不理你什麼 brand, 即是對個感受但是不對個 brand 咯。那我覺得現在都是應該這樣玩的，因為有人說啊買什麼鏡頭好啊，我理得你什麼鏡頭啫，你 provide 到給一種驚喜或者你的 quality 好我就買那個鏡頭啊。就算有個 brand 叫做大陸 brand 咁樣，但係做咗好嘅嘢出嚟，咁我唔支持佢一件事，但係佢好即係好嘛。例如 DJI， 你冇得唔讚佢喎，因為全世界冇第二個 brand 做航拍機好過 DJI 喎。咁我依然好憎共產黨嘅，我唔會因為憎共產黨而抹去佢真係做航拍機嗰個現實啊嘛，係咪？咁呢樣嘢當初好矛盾㗎，但係你用落嘅時候，你覺得？哇 ,develop 呢個 DJI 嗰個人真係唔係普通嘅大陸人嚟㗎喎，雖然都有啲貪污嘅醜聞，咁就梗㗎啦，狗都要攞啲吃屎嘅啫，咁但係佢做航拍機真係全世界做得最好，呢個係無可爭議嘅，我覺得。 Welton,yes, Ultramax 096, Sonic 嘅 Virtual Sound Processing 係 11BT, speakers 中應該係比較正， 但 貴 ,Camlong Jeans Chow,TD 会流行、 哦、其实好不好用呢就看你要求的，其实现在所有的 gadgets 呢是不会有渣东西，因为竞争大到这样，即是你留少少，除非你很多钱做线稿，否则你都死得很惨，因为现在有 YouTube 呢，有一些 好無常嘅，即係冇錢嘅一啲素人走去做測試咧，係好殘酷、好慘烈嘅。佢只要唯一揾到笨柒嘅人咧，就係、是、YouTube 都唔睇，就淨係信名牌嗰啲人，就實中伏嘅。咁啊，呢類人已經 Camlon Jeans Chow Boots 都好用。 嗯，喂，咁啊，都差唔多啦，因為我都講咗好多個鐘啦，十點半、十一、十二一，哇，講咗三個鐘啦，咪黐線㗎，即係難得仲。有一百人真係好難得，好幸福啊！喂，咁咧，我頭先咧就應承大家咧，即係諗住啲人走咁啲咧，即係專登想聽下啲影相嘢嗰啲朋友咧，就有啲嘢同佢分享嘅。咁咧，我而家咧就開始咧就講下一啲相機嘢啦。即係我晏晝去完拍嘢啦。咁我交代翻少少添。喂 ，Bell， 咁我聽日揾你啊，或者夜啲揾你啊，因為我真係認真，因為我問過 Ricky 咧，佢就。唔会过嚟㗎啦，五月。咁我諗我就未问嘅。咁我諗都係唔嚟嘅多㗎啦，唔知呀，再问下囉。咁睇下你得唔得闲囉，同五月係咩玩啲咩好呀咁样。咁我都要放下假，好耐冇放下假。OK。咁呢阿 Cam Leung Jeans Chow 我未走喎，你咁快下次见定係你唔得闲要走呢咁样。咁我想问下你阿 Cam Leung， 如果你未走嘅话呢，我想知做 marketing research 啦，你点样撞到入嚟九吹廿四咧？嗱，不嬲都听开嘅咧，可唔可以答答我咧 ？OK， 咁嗱，我首先咧就 show 一张相俾大家睇咧。咁我之前咧就讲我有支1939年嘅镜头咧，就有冇人知咩叫镜间快门啊？咁啊，如果冇，有人解释。咁呢支镜咧就是、一个镜间快门嘅镜头嚟嘅，即系话咧。以前嘅相机嘅构造系好简单嘅，一个木盒，木盒里面咧有个 magazine 可以摄啲菲林落去，咁跟住咧就有个，跟住有个咧有个好似风琴咁嘅嘢咧，即系个皮腔咧，就要嚟俾你拉远啲、拉近啲啲镜头，就要嚟对焦嘅。咁咧所有嘅 mechanic 嘅部分咧，就集中晒喺镜头嗰度。咁因为新嘅相机。你个 body 已经有晒嗰啲 mechanic 噶嘛，咁变咗咧，你有个好处咧就系咧，你换唔同镜头咧，你都系用翻嗰啲好复杂嘅 mechanic 喺相机度。但系古代咧就并冇呢个技术嘅，咁所以咧个镜头咧根本嘅造价咧就等于成部相机嘅几倍咁贵嘅，咁所以咧变咗好唔灵活咯，因为你每个镜头都要摆咁大扎齿轮喺度。咁咧镜间快门咧就系话咧，连个快门，连个 shutter。即係嗰個開關都係喺個鏡頭嗰度嘅，咁有冇相俾大家睇呢？睇下先，因為嗰支鏡咧就係真係一啲好舊嘅古董嘢嚟嘅。咁於是乎我諗如果冇興趣聽相機嘅朋友咧，你又可以先走先嘅，就唔好嘥你時間。因為講完相機咧，我都要瞓嘅啦，都要沖個涼咁樣走，要走嘅直頭要。咁所以就系咯，咁镜间快门嘅年代咧就系调翻转啦，即系话所有连条 shutter 绳咧，即系 trigger 嗰个快门咧，都系喺个镜头嗰度嘅。咁个样系点嘅咧？啊，等漏咗入去添。咁我而家揾翻嗰张相俾大家睇先。就系咁嘅，是咁的，死啦咁大添。哎呀死了。对不住啊，忍受一阵啊。我啱啱劈落嗰张相太大啊。就是呢支镜。幅相太大啲，对不住。啊、有冇印象啊？大家就系呢啲镜头啦。嗱、啲镜头，你见唔见到呢度有几粒？譬如而家你见到个 detective 上面有粒嘢啦，下面有粒嘢啦，呢度咧有一扎 光圈快门嗰啲嘢喺晒度。咁咧，原来咧以前啲相机咧，嗰个风琴嘅前面咧，就等于成部相机嘅核心就喺前面嘅。咁咧，于是乎佢嘅设计咧，就要点样设计咧？就要设计到佢，要设计到佢所有啲相链同埋齿轮都喺前面。咁你要开关嘅镜头嘅时候咧，如果大家识影相嘅话咧，你都知道。接触到菲林嘅光咧，系长期都被一块链 block 住咗，所以咧菲林会走光啊嘛，系咪？佢能够影到相嘅 moment 咧，就只系一开一合，咁咧就 capture 到嗰个瞬间嘅光落去。咁你话菲林咧，经过曝光咧，就影到相系咪？咁于是乎咧，佢连个开合都喺嗰度。咁呢个因为要个动作咁快嘅开合咧，佢就好难咧就做到落个光圈叶。所谓光圈叶咧，大家见到。007铁金刚的电影的开头呢未有个其实它是来福线来的。咁就来福线呢即是个枪管里面的纹呢用一个咁嘅角度睇呢就同个快门嗰个链咁啱一样嘅。咁于是乎呢如果你要做到好似嗰个链咁快呢喺以前啲科技係做唔到嘅。所以呢佢用一个越简单嘅方法呢嚟嚟开关个镜头呢就越有效率。即係可能佢做到250分一秒啊。500分一秒啊最多咁样。咁慢起上嚟可以一秒啊或者 B 快门啊咁样。即係用一个好灵活嘅口嚟开。咁佢哋设计过点样用一个好灵活嘅口嚟开关呢就设计到呢得三块掩。三块掩嘅开关呢就喺做工方面呢就容易少少。咁於是乎呢就设计到佢嗰个镜头呢嗰、那个掩呢就係三角形嘅。咁呢点解一般我剛才讲啲波镜嗰个圆形波系圆形就点解用三角形呢即係变咗飞镖形呢原因就係呢佢用咗飞镖嗰个位嚟取替咗嗰个光圈叶出到嚟个效果呢就係咁啦。大家见唔见到正常嗰朵花后面嗰啲蒙嘅嘢呢正常系圆形㗎嘛咁而家变咗飞镖形囉。咁睇另外一张啦。嗱呢张呢就因为个 background 呢就个 contrast 低啲嘅话呢就係有别于一啲圆形嘅波啦係咪咁所以呢佢有另外一种 feel 啦烂少少啦好似油画咁样啦。咁另外呢你睇到后面啲树嘅影呢佢变咗好似一啲煲得好稀嘅好结嘅竹咁样嗰个形状。咁呢而家呢就发觉因为我以前不嬲都是用一啲现代嘅镜头嘅因为 我学影相系我五年班嘅时候呢嘅镜头已经有个大嘅改革啦咁所以呢啲镜我都未玩过嘅咁叫新屎坑啦即係而家睇落去好似好新鲜咁啦。咁啦我晏昼呢就拍咗条片呢就充分咁样表达到呢嗰几个唔同嘅状态嘅。嗱读下你哋嘅留言先。 Camlon Jeans Chow, Gong Sung Gong, Camlon Jeans Chow, Nikea, Camlon Jeans Chow, 你的节目好好听可以学到好多嘢。 多谢你。 Ring Marv Morph, 对旧镜冇咁嘅认识 ,Camlon Jeans Chow, 贵唔贵 ,Ring Marv Morph, 即系镜头当快门。 嗱调返转嚟答啦因为啊 ,Ringo Morph 呢镜头当快门。就你讲又冇唔係错得晒係只不过係将个快门就摆埋落个镜头度即係一个相机应该有嘅嘢呢佢就全部执晒落个镜头度所以呢佢个精密程度好高啊所以以前买个镜头呢係好贵嘅即係古代嘅时候唔係有人买得起就咁解啦。咁后来呢就果断嘅设计呢将个快门嗰 part 齿轮同埋个镜头分咗工之后呢咁就果断好多因为用同一个 body 可以用唔同嘅简单构造嘅镜头呢都可以做到好靓嘅镜头嘅关系呢咁所以嗰个革命呢即係改变咗呢个 format, 嗰个革命之后呢就已经出咗好多林林种种唔同嘅镜头令到镜头呢个行业呢可以门槛低咗可以好多厂都可以生产到就咁啦。即係就反而专业咁样去針對光學嗰个成像呢就已经 可以做到一個好好靚嘅鏡頭，可以影到一啲好靚嘅相。咁所以以前你睇翻啲舊嘅相咧，即係戰前咧係好局限嘅，即係譬如德國以外嘅國家嘅鏡頭咧，全部都係 wide shot 嘅，就冇乜 tele 嘅，都係呢個原因嘅其中一個原因，因為太難做啊，以前啲鏡頭，咁啊好多要克服啊。咁於是乎咧，咁睇咯，咁我有個片咧就係、是、首先睇下呢個片就係、是、我由一個快門鏈就係飛鏢型，光圈鏈就係圓形，我由頭至到尾行一次俾大家睇下，預備咯。最首先咧就係、是、我由一個快門用手動毛咧就開咗佢少少，就係咁嘅。嗱，三角形啦，跟住慢慢放翻做圆形，跟住咧由 out focus 拧翻 in focus， 嗱一览无遗啦。嗰啲波波点样形成啦？我 focus 就喺个十字架嗰度，咁呢个系钦州街嚟嘅。嗱，作为一支1939年嘅镜头咧。有 2.9 光圈呢都是非常之难得的，当时来讲我想这支镜头以前很贵添。咁呢同埋摆喺而家最即係最高清，即係几乎係最高清嘅民用机里面呢，佢嘅質素都唔差嘅。嗱俾多大家睇一次，可能 miss 咗大家唔知咩叫飞镖嘅 Bokeh， 睇多次咯，一开头就係嘅。嗱咁我将嗰、那个shutter 个快门开进就变咗圆形啦，咁啊再收光圈咧，即系而家圆形嗰啲咧就系个光圈真正嘅样啦。就系咁样啦。嗱，头先呢个咧就系开到尽嘅快门嗰个波点啦。其实而家咧，因为个光圈就开到尽咧。如果有影开相嘅朋友咧，都知道一架镜头里面咧最靓嘅成像咧，就一定唔系最大光圈嘅，因为最大光圈咧就用咗成个镜头嘅 diameter 嘅所有嘅 surface 要嚟做成像嘅入光啊。咁成块镜头佢嘅 distortion 咧，即係比较多啲，因为成块镜好多瑕疵会出现㗎嘛。咁於是乎咧，周围入光嘅时候咧，就会有好多散咗嘅光啊，唔冇咁 sharp 嘅，成像冇咁实正嘅。咁所以咧，一般嘅镜头咧都係 5.6、8同埋11，是打当呢个光圈咧就发挥到你支镜最靓效果嘅。因为咧你收咗光圈之后咧，你攞咗块镜嘅比率比较少嘅时候咧，佢嘅变形就变咗少咗咯。譬如你幻想一下一个放大镜，你切割咗中间嗰一橛出嚟，咁佢嘅变形咪比较少啲啊。咁同埋咧，佢嗰个镜嘅質素去到呢个啱啱恰到好处咧，太细又唔得噶，因为太细咧就用好少镜嘅玻璃嚟 share 咗呢个画面咧，就好考你嘅玻璃嗰个密度。个精度高唔高啦？咁于是乎咧，个镜咧变咗去 5.6、8同埋11呢几档咧，每支镜都唔同嘅。咁多数镜都系8啦，就最稳阵啦，就应该系成个成像最靓嘅光圈就8啦。咁于是乎咧，你如果影相咧，你支镜 1.4 你开到 1.4 咧，就包保唔靓嘅，不过有效果同埋容易影到一啲够光嘅嘢。咁咧，我通常而家我做 job 咧。我去到一啲暗黑嘅环境咧，就算一支好大光圈嘅镜头咧，我都拧翻细一格，就嗰支镜咧就已经靓好多。咁你如果有机会拧到八，就梗系最靓啦，系咪？咁于是乎咧，我呢个收光圈嘅一个 video 嚟嘅。所谓收光圈咧，我唔开到尽，又系一样啦。sorry， 唔系呢条。啊，系啊，系呢条啊，屌！嗱，又系将个快门拧翻大光圈啦，嗱，而家最大嘅，跟住我收光圈嗰条片都冇摆喺度添。啊，呢条都系头先嗰条 ，sorry， 应该呢条，对唔住。 嗱呢条咧，我收光圈收到 5.6 嘅，嗱你睇下以一支差唔多半个世纪前嘅镜头，去到老远嘅光点都系冇色散嘅，冇光散嘅。咁我觉得呢支镜头系当年嚟讲咧，应该系好高质素咯。因为呢支镜头本身咧就系 medium format 嘅镜头，即系话大底机嘅镜头嚟嘅。咁所以咧，摆到落今日嘅 4K 嘅 cam 咧，佢都有咁嘅 quality 咧，我真系非常开心啦。咁至于咧开尽个光圈影嘅相咧，嗰个波波系有几圆咧，真系好鬼开心啊！见到呢支镜嗰个样真系，就系咁样嘅。睇得到啊，附近嗱前面嗰啲花草都算 sharp 啊，因为呢个开尽光圈嚟讲咧，你见到个花托附近都有少少蒙蒙地啊，同埋啲实红色、橙色嗰啲咧都有少少散啊。因为我就系正如我头先讲啦，支镜好多 distortion 嘅时候，你又唔使指意嗰啲嘢好清嘅。咁但系咧，当佢好多 distortion 嘅时候咧，佢产生出嚟嗰个散景咧非常靓嘅，靓到。一般咧就嗰个圆形咧侧边系唔会有个边噶嘛，咁所以咧我觉得呢镜咧我最近即系发现新大陆啦，虽然系大乡里啦，因为好多人一早已经玩啲旧镜，但我近来先玩咯，因为识咗一个网上面识咗个师兄咧，就专系将啲好战前嘅镜啊或者战后嘅镜改啦，最主要佢会做啲咩镜咧？因为镜头嘅革命咧就系原来古镜咧。你如果你每晚揸住去瞓觉咧，你可能会生 cancer 嘅，因为以前做镜咧要放入好多铅啊，即系呢种金属咧嚟令到佢唔知咩原因啊，襟啲啊或者靓啲啊利啲啊，即系呢啲我仲未学得到嘅。咁于是乎好多铅喺里面咧，佢就会有 radiation 嘅。如果你上YouTube 度揾 lens 嘅 radiation 咧，就有好多人咧就走去试。唔同嘅镜嘅出厂之后有几多 radiation， 咁就发觉 radiation 死得人噶嘛，如果你长期掂嗰啲工人系会死嘅，会真系生癌死嘅。咁于是乎咧就唔知边年啦，80年啊，定禁咗，唔知80定70几年禁咗镜头业咧，就用一啲铅嚟做个镜片。咁但系冇咗铅咧，有好多嘢做唔到喎。咁于是乎咧，当然有另外一啲嘢取替咗用铅嚟做镜咧，先至会。停止生產嘅，我相信係咁。於是乎咧，用咗 coating 嚟做一啲鏡之後咧，就可以含鉛量低好多，或者甚至乎非含鉛嘅鏡咧，咁影出嚟啊，成個世界唔同曬啊！即係你而家嘅新嘅用 coating 能夠成像嘅鏡咧，佢係相對 contrast 高啲啦，sharp 啲啦，但係咧就冇咗我以上玩嗰啲鏡嘅一啲樂趣咯。咁變咗我做 job 我梗係唔會用嗰啲鏡啦，因為唔夠 sharp 嘛。咁我做 job 我梗係會用啲現代鏡啦。咁我而家分開，咁我變咗越使越多錢啦。咁但係如果玩舊鏡嚟講呢，由幾百蚊開始有得玩呢，我覺得非常好玩啦已經。咁呢我就係以上呢就係分享咗我今日上山玩嗰啲同埋呢排玩嗰啲嘢，就係玩呢啲囉。咁我見到大家都走咗幾十個㗎啦，咁我相信呢啲話題呢都唔係咁大路同埋咁大家啱聽嘅。咁我读埋大家留言都差唔多啦。 Ringham of Moth 大快叶 ，Ringham of Moth 我明白 ，Thanks。Canlon Jeans Chow 近加顿 ，Sichuan 以前好兴 ，Canlon Jeans Chow 航拍都得嘛？ 航拍咧，你问呢个问题都几好啊。航拍咧就只系一啲专业嘅机。可以掹一個 camera 上個航拍機度，例如 DJI 嘅 Inspire 嗰個 model 以上嘅，即係過10,000蚊嗰啲航拍機咧，先至可以換一部at least 有部叫 X5 嘅 cam 咧，就可以換鏡頭嘅，就可以換 M43 鏡頭嘅。而 M43 鏡頭咧，就係任何舊鏡咧都懟得入去嘅。咁所以你問個問題，我從來都冇諗過啊。咁你啟發到我可以諗得通，原來。航拍機 Inspire 以上嘅 model 可以換到一個 X5 或者 X7 嘅 cam 落去咧，就可以換到古董鏡咯。咁古董鏡通常都輕嘅，係一個餅咁細嘅，咁所以咧都幾有趣。但係衰就衰在咧，佢冇 auto focus 咯。你飛到上去 focus free 最遠對焦 Y 鏡就可以。如果你咧有少少 tele， 可能 梯过35呢已经影唔到近嘅嘢㗎啦。咁有另外一种玩法啦，当然。咁我都可以试下 喎。Miss Light, 你上上个星期六有去南风沙厂影相吗？三轮车库支镜效果好靓。 Miss Light, 你点知呢？我冇 post 到南风沙厂，你系咪见到我呢？喂，快啲答我，有啲可以俾人监视咗咁嘅感觉喎，定係我留一口风讲出嚟，讲咗南风沙厂啦。又话时话真係有影相喎。咁我同埋两个台湾朋友去参观南风沙厂呢，我就用咗啲更加骑呢嘅镜，我真係想既然你问开呢，我想俾大家睇下。我一般人嘅對鏡頭嘅 manufacturing 嗰個常識咧，都係德國啦，靚鏡。咁因為日本啦，日本出最多鏡頭嘅全世界，我估係啊，因為我目測。咁咧，而家韓國嘅鏡咧非常靚啦。咁大陸有出鏡啦，亦都唔曳喎。咁主要生產鏡嘅國家咧就係呢幾個啦。咁仲有嗰啲歐洲嘅另外一啲獨聯體啦，即係蘇聯啦。仲有係東德啦，咁樣都係嚟去都係得呢啲，法國都少嘅，意大利都有嘅 ，Angelus 就意大利啦。咁但係咧，美國出嘅鏡咧，我諗大家聽都未聽過。嗱，美國有出鏡喎 ，Kodak 有出鏡頭喎。咁呢支就係 Kodak 嘅鏡啦。咁呢支鏡咧，其實本身就係得上面一截嘅啫。咁呢支鏡咧就要嚟拍菲林，即係拍電影嘅鏡嚟嘅，係一支cinematic 嘅 lens 嚟嘅。咁咧佢。老实讲，質素就麻麻地啊！咁你拍咗出去嘅效果咧，佢净系得中间先 sharp 嘅啫。咁当然你校到个光圈八咧，就会 sharp 好多啦。咁咧，其实老实讲，啲镜嘅成像系并唔靓嘅。咁但系当时呢啲镜咧就系 for super 16mm 嘅 camera 用嘅。咁我又唔敢讲话好差嘅，但颜色就非常靓啊！即系嗰颜色系奇妙地靓，尤其是个 contrast of color 咧。即係令人哋尤其是影啲樹啊、草啊跳出嚟咁樣，真係好開心。咁呢支鏡咧，我就改咗個鏡筒啦，就是、我改鏡嗰位朋友咧，技驚四座啦，將一啲哇呢支鏡都有40年嘅啦，哇將佢拋光啊、改裝啊，即係新嘅一樣，即係亦都非常好玩嘅。但係佢能夠使用嗰、那個。嗰、那個機會或者嗰個可塑性就比較低啲咯，但係當玩咯。咁佢影嘅相咧，如果你影花、影朵花啊，或者影一啲圓形嘅 product 係非常好嘅，因為你淨係中間 sharp 側邊咧，啲景就螺旋形扯到散曬咧，真係好 amazing 嘅。但係如果你影個高妹咧，就論盡啦，因為打高妹係長形噶嘛，我朋友好高嘅、那個女仔，咁咧佢個頭又蒙，只腳又蒙得條腰好清咧就。真係失敗咯，咁我又因為我呢支鏡第一次拎出去用，因為改咗鏡之後咧，個光圈咧已經跌到落 5.6 啦，最大都，咁所以相對比較難用嘅。咁咧佢啲相係點嘅咧？我不妨咧又掟去個電腦度睇下先，大家俾少時間我揾翻嗰張相，再掟出嚟，就真係好得意嘅，係前所未有嘅，即係兩種玩法嚟嘅。OK， 咁我 send 呢個 send 呢個 AirDrop 去個手機度，咦得啦 ，send 去個電腦度先。你唔知我講咪唔緊要，總之就嚟有得睇咯。呢張相又係勁大嘅，不過縮細咗佢先，唔好煩。好過喺嗰度捽嚟捽去。OK。 嗱，就系、是、咁样啦，系咪呕血？嗱，中间咧系 sharp 嘅，咁但系咧个头同埋脚咧就系蒙嘅，即系根本呢啲镜头唔入流嘅。咁但系如果当你教到八光圈咧，佢 OK 嘅，但系八光圈就好难影啦。譬如嗰个天音咧，都比较难守定嘅，真系。嗱，只脚啊，完全系蒙噶啦，个样又系蒙噶啦。咁但系留意一啲散景咧，非常螺旋嘅。同埋啲綠色咧，即係好鬼舒服咯，睇落去我覺得。咁咧，淨係而家清嘅位咧，就係得呢幾粒瘤啦。咁所以咧，你玩清就冇得玩噶啦。嗱，如果你幻想下，假若個 model 咧縮埋一嚿咁樣，好似 Terminator 啱啱嚟到地球嗰個樣咧，咁嗰幅相就好有效果啦。咁我唔通叫一個美少女擺啲咁嘅怪 pose 咩？我佢中意點企咪點企咯。咁所以咧就係呢排玩緊啲鏡頭咯。佢個contrast 即係 color of contrast 咧，即係 contrast of color， 即係唔係話光咁個 contrast， 佢係好得意嘅，即係好 condense 嘅顏色和顏色之間。咁唔知因為佢做得唔即係冇咁精細，或者啲度啲位唔準，或者用啲鏡嘅成分影響到顏色都唔定。咁呢啲鏡有呢鏡嘅魔力嘅，真係真係難以自拔啊！如果多啲錢就大領落啊，真係日日都買啊，真係可以。 Ringam of Morph， 啱听， 红 红过两点了， 拜拜。 Beat Miss Light， 系啊，我喺铺头入边望出嚟见到你。 哇！ 色场可以入去吗 ？The Stranger in Canada， crystal clear glass lens contain high levels of lead。I donated most my antique cameras， which were quite expensive。Ringam of Morph， 即系支镜头反差大。 反差都分好多唔同嘅講法，反差嗱黑白光暗嘅反差啦，即係話冇乜灰位嘅，即係光到黑中間可能個 step 比較少啲，咁呢啲普遍 contrast 都係形容呢樣嘢。但顏色嘅 contrast 咧，就係、是、你成個 color spectrum 裡面咧，譬如紅至到綠咁樣，咁佢如果嗰、那個成分唔同咧，咁佢可能中間個 step 又好少啦。咁可能蓝去到黄嗰个中间又冇咩中间色嘅，咁呢个就係conscious of color 囉，即係我头先所讲，我唔知点样讲，我冇一个好叻嘅 term 可以形容到啦。咁所以我觉得嗰支 Kodak 嘅镜呢个颜色反差係好大囉，咁所以好得意嘅，即係情趣嚟嘅呢啲，即係我相信我第时老咗都係靠呢啲陪我㗎啦。咁希望老咗都有人听 live 啦。咁所以但我未有耐退到休啦，当然即係冇本事退到休啦。咁所以係啦，怀旧嘅定义就係你要好多呢啲常识呢，你先至可以做到一个好怀旧嘅 lens 嘅 filter 啦。即係你而家见到好多影相嘅 app 呢，即係大陆人呢就淨係抄人哋嗰啲，将人哋啲研究成果攞晒翻去，一个美图秀秀嘅咩 filter 都有，即系我简直系秒到爆啦！咁但系我见到好早专系写 filter、写 plugin 嘅一啲 software house 咧，我都见到佢哋咧，即系对镜头啦嘅学识啦，同埋对唔同镜头嘅特色啦、嘅观察力啦、嘅化学同埋科学嘅底子嘅常即系嘅常识好足够咧，先至做到一啲好 convincing 嘅 filter 嘅，即係例如你話哇伊士曼有一種色，alpha 有一種色，UFO 有一種色，唔同鏡頭有啲唔同嘅變形咁樣。我覺得嗰啲人好叻嘅，即係當然香港人又或者亞洲人就比較少啲啦。咁通常啲人抄咗就成功㗎啦嘛。咁所以即係當你越去研究得多，越觀察得多嘅時候，你覺得外国人即系点解大家都成日都好羡慕呢？因为其实人人都有把尺嘅心里面，因为佢哋肯嘥好多好多付出，即系付出好多时间心力，就唔系咩都系为咗赚钱而学有所成，而能够贡献到社会，贡献到个成个地球咁样。 即係好 respect 呢啲呢一種人咯。即係如果咩都用經濟學去分析一個社會咧，就絕對唔會有呢啲人能夠存在到咯。咁所以即係我唔係好小氣咁樣針對啊，因為佢頭先嗰位朋友咧，令到我有一個好好嘅話題啊。即係因為即係佢唔好誤會話我成日針對佢講嗰樣嘢，哇！人哋講一鑊，你喺度狂撚鞭屍，咁其實我的意思真係唔係鞭屍啊，即係呢樣嘢令到即係佢 click 到我啲嘢咧，令我反思到一啲道理咯，一啲嗰啲人就係可能佢去研究唔同嘅相機咧，可能佢買翻嚟或者佢做一個 collector。攞好多嘢翻嚟，唔係齋炫耀，佢仲會研究佢究竟佢嘅 color 係點樣分布啊，佢塊鏡係點樣變形啊，佢唔同光圈嘅時候出嚟反應有咩唔同啊，佢個鏡片嘅成分好多鉛含鉛量好高，出到嚟又係咪 clear 啲啊？用一種唔同嘅 multi coating 又係咪 contrast 又大？即係人哋所有成個 database 咧，都係一個學術嘅角度去研究咗出嚟。得到嘅成果，而家我哋唔使錢，嗒一聲又有得用啦。咁你都應該感下恩啦，係咪？唔應該覺得呢啲做埋啲冇增值能力嘅人，或者為咗興趣又同大家分享嘅人，你應該 respect 佢啩？我覺得係咁咯。咁啊，我唔係話要大家都好似我咁嘅睇法嘅。咁但係咧，我講出嚟啲嘢，希望你就冇聽過呢個角度，又去反思一下，或者。去諗下有冇道理呢，或者你又睇到啲咩角度呢，就希望你又透過呢個 chat room 呢同我分享一下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呢就係囉。咁如果你話啊隔離台講緊咩喎，咁你講呢啲對我嚟講完全冇意義嘅，咁樣就可能對大家有意義都唔定，所以我都照讀嘅，我唔介意嘅。咁估唔估到張感情呀、啊、呢啲我咁完全撈唔到你講乜呀，咁即係可能有其他朋友覺得好好笑嘅，咁即係呢個咪大家喺同一個平台嗰度發揮下囉。咁我想知道啦， Miss Light 呢，你喺邊個鋪頭呢？係咪一個 coffee shop 啊，因為喺賣嘢嗰啲鋪頭啊，因為喺有個 gallery 咁嘅喺賣首飾，有個我因為我企喺度等人，我停咗幾個 spot 嘅，即係有幾個位嘅，咁我唔知下次嚟探下你都 OK 喎、啊。 Ring him off more好似怀旧伤 ，Ring him off move， 哈哈有品味。 好啦，喂，咁差唔多啦，真系两点几喎，系咪啊？而家两点，哇，好耐，即系好多个钟啦。今日吹得特别劲啊！即系监制同我讲咧，时间长啊，真系冇乜着数啊。时间长咧，最尾嗰、那个即系令到人哋走入嚟嘅兴趣都低埋嘅。咁唔紧要啦，即系吹得兴起，同埋今日有做少笔记咧。即係似乎好似 smooth 啲咁樣，摩打嘴唔撚停咁樣咧，即係煩嘅就走咗噶啦，唔煩嘅繼續，或者悶嘅繼續聽咁樣，都多謝各位喺度。咁啊，不勝其煩咁樣再講啦。咁呢度咧 ，detective 咧就有個 IG 嘅 account 嚟嘅。如果你有 IG account 咧，你可以試下 follow 我個 account。咁我呢排咧都係有嘅人面周，人面周咧就係我影人像相嘅。近呢十年嘅作品啦，有啲係 job 啦，有啲係貪得意啦，有啲係貪熱鬧啦，咁都擺咗好多 job 同埋唔 job 嘅相喺上面，全部都係人像嘅。咁啊，而家都差唔多 post 曬嘅咯，我認為好嗰啲，即係譬如同一輯相重複，我梗係唔會再 post 啦。咁起碼係唔同人啦，或者唔同場景啦咁樣。咁大家去觀摩啊，唔係真係自大，即係大家去俾啲意見啦。咁上面呢個咧就係 subscribe 嘅 button 啦，即係你可以去翻你個YouTube channel 嗰度。你而家睇緊呢個，尤其是 live 嘅朋友，咁咧就撳埋嗰個 bell， 咁咧就可以。我每次 live 嘅時候會通知啊，咁啊每逢星期四咧就盡量都唔會甩大家底嘅。咁下面咧呢、這個咧係我 Facebook 個 page 個 account 啦，你又可以 like 埋我 page 啦。咁但係冇乜所謂啦，鍾意 like 啦。喂，咁即係有啲人好鍾意瞬間起底了解嘅，譬如新識我嗰啲朋友呢，就可以透過呢個途徑啦。咁就差唔多啦，尤其是聽緊網台 app 嘅朋友呢，我就好希望呢你聽下 live 嘅。若然你又唔能夠走得到嘅話呢，就隨緣啦，因為即係你如果嘥好多精力走去聽一啲又唔係好想聽又聽嚟都冇咩養分嘅嘢呢，就真係唔好嘥時間。咁好均真，咁希望重質就唔重量， 希望大家都了解呢一点啦。喂，咁好啦，如果你唔眼瞓，即系我就算我唔眼瞓咧，我都希望你瞓觉啦。喺海外嘅朋友咧，希望你继续投入你嘅精神去做你嘅工啦。好啦，咁啊，有咩下个礼拜再分享啦，或者有啲咩你想讲，或者有啲咩意见咧，希望你透过呢几个地方咧，就可以通知我。咁下个礼拜咧，咁啱有兴趣或者我又想回应咧，我就会回应大家噶啦。通常我都会回应嘅，即系如果唔系太抽离嘅题目嘅话，咁时间就已经差唔多啦。咁啊，早唞，拜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